好啦，线路呢刚才就似乎是有啲中断，咁依家睇下咧系唔系重新接驳翻啦吓，咁啊大家希望就喂希望陈系咪重新接系啦，因为头先刚才咧即系一屌到民主党嗰啲嘅痛处咧，我哋就断线啦，咁啊即系不幸啦。 九罗出打压啦， 打压啦，政治迫害。嗱，咁我哋依家咧重新已经连接翻晒噶啦。在这个 人数开始升翻， 开始回稳了，升翻了，希望大家呢重新是将那一个的信号再广传出去。如果在 Facebook 的帮手 share 出去， YouTube 的请你按 F5、啊、重新去连接那一个的信号。YouTube 那里要按 F5 的，如果不是会断晒就看不到的。啊、刚才讲到哪里啊？ 阿杨 岳桥走佬，刚才讲到咧，即系话有两类人啊嘛，泛民系一类咧就系选赢咗就乜差都唔做嗰、那个就系阿何秀兰啦，另一类咧就系选输咗咧又系乜差都唔做就走佬，嗰一类咧就系杨岳桥同埋郭 明健，即系赢又唔做乜，输又唔做嗰啲人， 系啦，赢又唔做，输又唔做，赢咗咧又唔做嘢，输有啲输咗咧就即刻唔做。嗱，我哋一阵间咧就会系嗱，依家已经系重新接驳紧噶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要即系希望可以打得通电话俾阿黄俊阳呢一位嘅地区工作者啊，我哋即系会打电话俾佢依家。咁希望咧就即系了解一下，喂佢喺嗰区系咪佢嘅情况系点样咧？吓、啊、佢备受即系嗰个打压嘅情况系点样咧？吓、啊，因为我哋睇到报纸，即系唔可以话呢一个唔系打压，唔系吹水噶，呢啲系。因为你通过一份报纸嚟去宣示话佢将有阿蔡耀昌将佢插旗咧，就唔系假嘅啦。我哋电话咧就系、 是、嗰份系咪仲要苹果日报嚟噶？ 系 咁啊，咁假 系啦，唔系假消息嚟啦。我依家咧电话咧就接通紧俾阿俊阳吓、啊，希望佢就系呢个时间咧系可以听到啲电话吓、啊。 喂喂喂， 喂你好啊，俊阳，我 系 神区啊，喂。 哦，系啊， 系 啊，黄俊 阳啦。喂，你好啊，俊阳。喂，即系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先？你喺边一个区域嗰度做地区工作噶？或者做咗几耐？你讲下你个背景。 我自己住个区噶咋。 系，你喺边度住噶？ 东涌南，东涌南。 东涌南区嗰处系 做。名叫东涌南咯。 明白。 东村即系。 明白，即系东涌村哦。喂，你嗱，即系咧，我哋嗱，呢我哋就系睇资料啦，就话你喺上届咧。就都有参选过，即系2015年嘅区议会选举，咁就仅仅系输咗200票左右嘅啫。咁就但系你一直咧就冇离弃到社区，一直喺嗰度做紧工作嘅，系咪？你可唔可以简介一下个情况啊？ 简介嗰个情况就系点解会有呢个举动先啦、 啊？好啊。 即系你知道雨伞之后清咗场嗰阵时啊， 系。 咁个士气对于嗰阵时嚟讲，一定系好低落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哋又都想更加呼吁，就系点解要即系成立个社区组织咁样走出嚟，用个地区工作开始先咧、啊？你就谂翻下，如果譬如话佢真系清咗场之后，你最多都系识到一班点讲咧，叫做所谓嘅战友咁，跟住可能再推论到耐，见到耐嘅就系每年到928乜嘢啊，自己围内食一次饭，话记你嗰阵时嘅雨伞啊，大家即系倾嗰啲回忆咧。 系， 咁如果再咁样持续嘅话，冇意思噶嘛。 系 跟住之后就开始成立呢个地区组织。 系， 然之后就喺区议会嗰啲人民生工作嗰个开始先咯。 即系嗰一届咧，即系 于是乎就2015年年头开始就到今日啦。 明白，即系你嘅地区工作其实喺15年头。就开始，咁然之后咧就参选咗2015年嗰一届咧，就即系当一届就壮志未酬啦，因为即系争好少嘅啫。其实你真系，咁但系咧你就喺嗰一届之后就不离不弃，继续都有做地区工作噶喎，系咪啊？ 系啊，但系不过我哋嗰啲地区工作好少会宣传出去噶，因为通常都系嗰啲社区入边嗰啲啊，点讲咧，一啲叫做比较好棘手嘅嘢咯。 系，喂，不如你又同我哋介绍一下，系即系例如系有咩范畴，即系好让大家知道，其实做地区工作，即系做紧啲咩，即系咧，你系真系有做紧噶嘛，所以咧，我哋就要即系做一个比较啦，因为蔡耀昌其实系屌冇落过区噶嘛，唔好意思，我讲粗口，即系蔡耀昌系冇落过区噶嘛，咁你讲下大概你系阿俊阳，你喺嗰、那个即系东涌南嗰处系即系做咗呢几年系。或者 其实你望翻呢一区啊，如果东涌嚟讲咧， 系 最主要都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来讲是公食那方面啦。 是。 而其次就是接嗰啲街坊的 case， 帮教他们怎样在政府部门度申请啲嘢，但是不是新移民那些是香港人啦。我前日夜晚跟住坐咗喺油公嗰个门口，跟住见到几个街坊，佢又佢屋企嗰啲家庭个案咧。如果你走去那些社工啊，即係譬如話嗰啲社工中心嗰度揾社工，社工都幫唔到你嘅時候，跟住佢就會嚟揾我哋噶啦。 明白。 因為佢知道我做呢啲嘢， 即係你係幫咗街坊咧處理一啲非常之棘手嘅即係案件嘅喎，係。 係啊係啊，有啲譬如話家庭暴力啊嗰啲啊，跟住同埋有即係點講咧，精神上唔係咁健康嘅婦女啊， 明白 嗰單，跟住咧。就系系咯，平时其实好多都离唔开呢啲噶。 明白，即系都系你平时都经常有接触街坊噶，系嘛？ 系啊系啊，但系就唔会话系好高调咁样挂起个二拉架啊嗰种，因为我哋觉得都系你摆个二拉架，其实你企喺度，街坊就算见到你嘅话咧，佢唔会同你互动到啲咩噶。 哦，即系你系 如果话你想打街坊街你咧，即系啱我嗰个 style 嚟讲嘅话，就直头同佢 face to face 近距离倾偈接触咯。 哦，即系 好耐冇夹网，冇任何细爪。如果唔系我哋讲嘅任何嘢，都会好似啲打咗格仔嘅 A V 咁啊，咁样深入唔到民心嘅嘢。 喂，嗱， 而且你自己都唔中意呢一样嘢啦，系咪先？即系嗰种风格上。 系啊，同意。 但系最紧要就系个社区工作，即系嗰方面嗰个水准同埋质素啊。即系譬如话你一听到呢个街坊有啲咩问题嘅时候，你要温熟佢，你要一下就catch 到佢究竟需要啲咩，你可以俾到啲咩佢。 同意。即系你就冇喺嗰个社区里边咧，就摆二奶架挂俾人啦。但系咧，你系恒常地系有同街坊 接触。点解咧？阿郑崇泰同阿朱凯迪都讲话，如果要挂 banner 嘅话咧，我挂到成条街多过周国正嗰啲都唔系问题嚟噶。 嗯。 系啊，但系我哋觉得就系话，你挂 banner 挂一条出嚟，写嗰啲咩主题先，唔系写嗰种纯粹推舟，即系政府讲咗出嚟嗰样嘢会起，政府讲咗呢度有个工程嘅时候，你就行出嚟就讲，哇呢、這个工程屌，我都有份嘅，咁样唔系地区，呢啲唔系地区工作嚟噶嘛。 同意。 根本个个都系自己呃紧自己嘅。 系，同意噶呢一样嘢。 所以我哋就埋身咯，去搞啲譬如话家庭个案啊，咁但系你话另外你唔可以即系点讲咧？你唔可以抽离得太远啊，同嗰啲就所有嘅，譬如话东涌嘅工程啊、发展啊嗰啲，咁所以我哋另外一方面我哋就处理食咯。就譬如话帮嗰啲咧，民办食肆啊，如果佢想喺啲偏远少少东涌嘅地方嗰度开铺头咧，跟住佢揾我哋，我哋都会照样帮佢宣传噶。 你讲嗰个文化食肆啊，系咪叫做？你讲个咩食肆啊？ 文化食肆又唔话又唔算系嘅，都系一啲夜晚嘅大排档啊。譬如话街坊自己啲小本生意 啊，如果问你个餐厅借你一个牌咧，整啲外卖啊。 哦，即系嗰啲好平民嘅，即系一啲食店，明白啦。喂，咁即系嗱，呢啲系 点讲咧？东涌冇噶，佢唔似大围、沙田啊嗰种噶。 咁所以你就会帮佢哋咧，即系你又会喺个社区里边咧。如果有人肯去东涌嗰处搞一啲咁样嘅食档嘅时候咧，你又会肯即系帮手去宣传，即系等街坊即系多啲嘢食啦。 因为本身我哋自己嗰个 page 咧，其实你话就算有十个 like 嗰啲啊，或者系八个 like 都好咧，你碌翻落即系 admin 嗰个管理 page， 你睇到个数字，其实成个区入边有几千人睇到噶。 是明白，即是你是 因为最重点的一样嘢就是我哋唔会用个碑去好少去讲啲政治嘅，但譬如话大是大非嘅要表态嘅时候先会行出嚟讲，一般都系主要佢讲翻真正区内嗰啲文化发生嘅事啊，各个街坊都知道嘅嘢，或者即系甚至帮人投埋稿啦。 明白，喂，咁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真系做地区工作嘅。示范 最经典嗰单就系上次啊，上次譬如话有个女仔， 系， 跟住就喺一间入东咧，东涌嚟讲系好经典嘅餐厅，叫做东城， 嗯， 而家就转咗个名，咁佢上次又饮完东城嗰杯咖啡之后咧，就肚痛， 系， 跟住影低咗张相，就话杯咖啡咧成，即系点讲咧，成个杯啊都系啲油渍啊、咖啡渍啊嗰啲咧， 哦，即系只杯有呢啲嘢，系，跟住 系啊，嗰啲佢哋会揾我哋投诉，但系佢唔知点样做，嗰啲我哋都要帮佢噶。 系，即系因为我街坊食嘢食到肚痛就揾你啦，因为佢都唔知道去揾边个政府部门。 基本上即系你社区工作全部都系啲白搭嘅嘢嚟噶。 唔系咁系咁嘅，因为即系个街坊有需要揾到你，而佢谂得起你系要揾你啊黄俊阳兄咧，咁我呢个系你嘅福气嚟喎，其实系，因为起码佢第一时间就谂起你啊嘛，吓，咁都好事嚟嘅呢样嘢系嘛，你同唔同意啊？ 同埋另外嘅就帮佢赶宠物咯，即系佢睇唔见咗只狗嘅时候，跟住借个苹果俾佢，跟住佢自己打晒吊，我帮佢 copy 上去，跟住又搵到啊，试试咯。 哦，即系走失宠物 嗰啲人啊，唔玩啊，手机嗰啲都会叫我哋帮佢搵噶。 系，嗱，你即系见到咧，咁阿俊阳咧就系非常之即系多元化嘅，佢个地区工作即系。凡親街坊找他幫手，即無論是很瑣碎抑或是牽涉到家庭的暴力糾紛，這樣他都是會即是很樂意去處理和幫手，就不會拒絕的，是不是？ 沒錯，但這些你不可以說出，即你不可以好像 你的 政黨，譬如說什麼都將他擺放在單張印出去，因為這些是私人的， 系，同埋 接觸到呢樣嘢嘅時候，就全部都係保密。 因為你通常做 case 做 case 咧，就唔會專登每一個個案都即係拎出嚟曬。係 啊係啊，要好低調，好低調噶。 咁所以咧， 因為如果佢哋覺得你收唔到秘密嘅話，死啊！ 係嗱，同意。喂，我都有咁嘅感覺噶，所以有好多人向我報料。喂，如果佢係認為咧，佢個身份要保密嘅話咧，我都會保密噶。因为否则的话以后没人会报， 是 不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个诚信， 尊重啊， 是啦，那个诚信的问题和保密的问题，这个保密原则呢，俊阳就做得好了。喂，那你做了即是由15年的1月到现在，或者转眼间15、16、17、18，即是3年半的了，那你有什么感觉呢？在这3年半， 3年半有什么感觉啊？有些耐人寻味啊， 是， 即系当你第一次望到你自己 banner 上面咧，嗰个样系你嚟嘅咧， 系， 系啊，嗰种有一种耐人寻味嘅感觉咯。你冇谂过你会做呢一样嘢。 喂，咁你 但系冇谂过，但系越最冇谂过嗰样嘢就系你越做越成功咯。 嗯，即系越 呢一下真系真系。 喂，我想问， 好耐人寻味嘅。 喂，啲街坊系咪开始都会认得你嘅？好多街坊都开始认得你嘅。你做咗三年， 系啊，但系其实未必话成个区嘅人都认得我咯。 但 系 都有 一样都系我自己唔太想嘅嘢嘅。 系， 因为如果你话，因为点解咧？东涌嗰只规划咧系好少人会去外区读书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由细到大全部都喺呢度长大嘅时候，咁如果变咗话，已经落到街嘅时候，系已经可以你话认识几千个街坊嚟讲，呢啲唔会系难事咯。有啲甚至乎熟到唔需要打招呼噶、你就咁就拖鞋落街，人哋唔会话觉得你唔专业啊、唔得体啊，反而调翻转都系问翻，喂，你住咗有廿几年，咁、你就对拖鞋落街好正常啫嘛，系咪先？ 系，明白。喂， 你下咁样扮落去嘅话，香港脚噶，大佬山脚闪啊，嗰啲会废嘅，真系嘅。所以我哋系咯。 喂，我想问一问你， 我而家嗰个都系街坊督嚟噶。 吓，喂，我想问一问你咧，嗱，你喺呢几年里边做地区工作，你系冇政党背景噶嘛？ 冇噶，冇噶。 咁你冇政党背景嘅情况底下，即系冇人会资助你，或者系冇人资薪俾你喎。 啊， 即系靠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另行另外嘅收入噶喎，系咪啊？ 喂，呢一个咧就系啊，另行收入，這個、呢个咧就精彩啦。 系，你讲下 啦。即系住我个区嗰阵时咧，就成日即系会有啲后生嗰啲啊。 系。 又有成日街度撞到，即系有机会倾一两句嗰阵时，佢都会问我话：，喂，你而家搞紧呢啲嘢咧？系咪话即系有人俾钱你要做呢一样？ 系啦，因为好多人咧都唔理解，就以为有钱咧。不如你都讲下啦，或者澄清一下。 哇哇，呢样嘢我就觉得话澄清方面嚟讲咧就冇意思嘅。 系， 因为点讲咧？你对住嗰啲人啊，你对住嗰啲人，就算你同佢哋讲话喂你冇收钱啊，佢都会有任何嘅借口去同佢自己讲话，呢个人都系咯。最多都系会赞下你有心啊，但系佢好少会听你啲政治理念，所以我就觉得唔需要嘥时间摆落呢啲人度咯。 明白，咁但系即系你系总之咧就冇收到钱嘅，就唔同嗰啲有政党背景，然之后挂自己个牌头咧。 但系最要借你呢个平台去讲一单案件，就系2015年嗰阵时咧，你记唔记得啊？ 系 单口组织啊，从本土摆出嚟嘅时候咧， 系 第一班人行出嚟话咩内鬼啊、共产党啊，你应该都有俾人话过。嗰啲泛民咧就話我哋全部嗰啲即 係 都係咩內鬼，唔係內鬼咧就話你做唔到嘢。 過佢有幾種説法嘅，一種就話你係鬼。 但我哋一望到街問翻啲街坊嗰陣時咧，佢全部都係答案就話佢都係泛民係垃圾嚟噶。 即係咧有啲人咧， 即係住咗喺度十幾廿年咧都睇透曬啦佢哋。 明白。喂，你嗰陣時喂，咁你有冇俾泛民指控我你係鬼啊，或者收共產黨錢嗰啲啊？ 有粒懷疑過我啦。但所以我就係最強調嘅就係15年嗰陣時年中咧有一單案件咧，就係中聯辦派咗個線人，叫做鄭永健，咁落嚟咧就揾我哋東涌啦、沙田啦，跟住仲有東九龍， 系 咁跟住咧就分別每就話每一個人15到40萬， 系 跟住到指定嘅地區參選，就叫我 吓 哋界標。跟 吓 住呢一單嘢，我哋揾有線資金嗰度合作咧，最後真係捉到中聯辦嗰啲人， 吓 即係派落嚟嗰個錄低曬證據啦。 吓 跟住呢單嘢其實白文都冇出過聲啊。 哦，即係 佢仍然係跟住個輿論走曬去走啦。 吓咁佢就屈唔到你收錢啦，咁樣。 系啊系啊， 但系都照闹你鬼啦，因为佢嗱依个嗱，因为最新嘅消息系咩咧？我哋睇到报纸登咗啦，就话泛民啊，嗰个蔡耀昌咧就话将要去呢一个东涌南嗰个选区，即系你依家做咗4年工作嗰个选区啊，咁又话参选啊嘛，吓想插旗啊嘛，喂佢系佢你有咩回应啊？嗱，我睇到你就话唔会同佢协调啊，系咪啊？ 系啊，唔会协调，唔会同佢协调。 亦都唔会协调啊！真系好啊， 惊呢啲我哋继续 系继续嗱，你等等先啊，阿俊阳，因为咧依家我哋要重新连接嗰、那个，就刚才就讲到话系，即系你又做咗4年嘅地区工作，咁啊蔡耀昌就突然间叉只脚埋嚟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 吓、啊、喂，咁你有咩嘢回应咧？其实佢有冇喺个社区嗰度出现过咧？或者？ 嗱，老实讲，既然上得嚟呢个平台咧，就唔介意讲到4年前开始啦。 吓、 啊，4年前开始我未出选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揾过我去东涌入边一间酒楼嗰度食饭。 系， 食饭嘅时候咧，开始咧，即系讲咗少少闲偈之后咧，佢就开始入正题。 系， 然之后就话我哋咩咧？第一又喺度用个肌肉万能 key， 就话我哋冇政党支持。 系， 又乜乜柒柒冇经验。 系。 跟住第二咧就話我哋嗰啲社區工作咧好唔到位，但係實質上咧就係我哋嗰啲社區工作咧貼地到狠嘅。 嚇！ 咁第三就係、是、即係又係嗰啲擺埋嗰啲老屎忽架咧，即係話自己係預言家，但係世界盃次次唔中嗰啲咧。 嚇嚇嚇嚇！ 咁咧就話咩？我出選啦，咁啊統計少少啦，就話佢哋好公正嘅，就話幫我計1300至1400票啫。咁佢哋出咧就2000票以上咧唔難嘅。 係， 係啊，成程都係咧喺個飯局嗰度咧講埋呢啲咁嘅嘢。 喂，佢嗰次個飯局， 我第一次聽。 佢個目的係 嗰次嗰陣啊，你問啦、啊，你問啦、啊。 佢個目的係想勸退你啊，定係叫你加入泛民，定係點咧？ 我諗應該係後者嗰兩個目的咯。即係如果勸唔退就係泛民。 哦， 如果入咗泛民嘅话咧，就继续喺度。 吓， 如果唔入泛民嘅话咧，就系、是、第一个，即系中间你讲嗰个劝退啊。 吓，明白。 系啊，跟住我听完佢讲之后，跟住我已经觉得好唔妥，我全程唔出声。 吓吓， 跟住食完饭之后走，咁就即系翻去同啲总员倾，同啲总员倾之后咧，有一排咧， 系 即系散后嗰边，即系自己聚会啊、食饭嗰阵时，就俾个民主党啲 friend， 咁我就问过佢，喂，乜你想帶阿蔡耀昌出選咧？你知唔知有民主黨啲人同我講啲咩啊？ 嚇咩講咩啊？ 冇喎，我唔知蔡耀昌揾過你喎。 哦，冇 record 嘅原來。 係啊，冇 record 噶，即係話，因為點講咧？民主動力係佢個機制就係話，凡係有人想出選我呢一個區， 係 你點都好，你要同你個黨單聲噶嘛。 嚇！但佢就冇嘅， 即係蔡耀昌，佢本身係民主動力嘅人，但係自己咧行出嚟同協調嘅時候咧，即係全部犯大規，因為民主黨啲人根本就唔知佢揾過我嘅，所以呢個嚟講唔係話協調。喂，如果你話民主黨係咁樣做嘢嘅話，喂，仲點樣有人信你啊？你仲行出嚟同我大局為重？ 喂，我想問阿俊陽，你依家講緊呢一個佢冇向民主黨上報咧，你係講緊2015年定係今次㗎？ 2015年嗰陣時已經係咁㗎。 即系2015年嗰阵时已经系唔向嗰、那个即系所谓泛民嘅即系通报机制咧去 系啊，而最讽刺的一样嘢就系佢本身就系民主动力入边嘅人， 系咁佢即系自己定咗规矩都唔守噶喎， 系啊，呢一个先至系最咩啊？ 咁佢今次又话即系想去出选咧，但系佢系冇做地区工作嘅呢几年系咪啊？ 嗱，佢有做嗰啲地區工作啲咩咧？我最上一次見到佢咧，就係喺個即係佢喺個東涌地鐵站嗰度，咁咧就 show 咗咧尹兆堅嗰只嗰個食飯，我行埋過，我喺度心諗就係會唔會係想收簽名啊？搞想搞啲咩，爭取啲咩設施？點知唔係嘅，行到過去佢嗰度咧，係嗰啲民主黨嗰啲籌款20蚊嗰啲咧， 哦，即 係買會嗰啲啊， 獎券 係啊，獎券啊嗰啲啊， 獎券係。 系啊， 即系佢纯粹，即系你喺东涌嗰处见到佢咧，就喺东涌地铁站门口拉住阿尹兆坚个直番就卖民主党嘅奖券，咁呢啲唔系地区工作 呢啲都唔计嘅。唔 系地区工作啊，呢啲真系。 呢啲唔计嘅，佢系嗰个铺头啫，但系唔代表佢做紧嘢，呢啲唔计啊。咁样，你有冇第啲咧？ 冇啦冇啦，其实都冇乜点样打拼。 因为佢就一 喂喂， 系啊，俊阳你等等啊，依家我重新 refresh 紧睇下嗰个直播，哎，开翻啦 ，OK。嗱，因为咧系啦 ，OK 啦，开翻啦。咁啊，各位益友唔好意思，因为刚才咧又有一个嘅断线嘅情况，咁我就无谓猜测系边一啲人去整啦，就一定系俾人整紧噶啦，因为冇理由咧，我哋做咁多集咧唔断，依家就断咗三次啊，已经好啦，连陈兴旺都断埋嘅，咁唔紧要，我哋继续咧，俊阳都喺电话旁边嘅，咁你就即系刚才我哋讲到话蔡耀昌咧，就其实系冇。即系甚少喺地区出门啦， 好似回报佢自己嗰个党，跟住咧就揾王业桥。第二就系佢其实甚少落嚟呢个区啊。 系啦，咁样佢今次话想，即系佢有佢今次其实佢想表达嘅意向啊，定系都已经讲到明话要去插旗啊，定系点咧？但系佢又话要同你协调啊， 讲到明叫佢插旗嘅啦，跟住唔系佢同我讲嘅协调，应该就系私底下倾掂佢嗰啲啦。咁我觉得冇得倾啊，真系。 哇，咁冇得倾喎！ 系啊，对住嗰啲咁嘅老尾得罪，好鬼死辛苦嘅真系。 喂，佢同你倾得两个条件嘅啫，一系你就加入民主党或者泛民，一系咧就叫你。 我哋冇同佢倾嘅真系。 一定系叫你劝退，得两个选择嘅啫，你就唔会第三个选择佢退噶嘛，佢一定唔会退噶嘛。 系啊。 咁所以就话都好，即系都好肉酸下。 而家就点讲？而家我啲 friend 话，甚至政府就叫我。辞咗份即系比较长啲嘅工，佢全力打，即系全力攻落区度咯。 即系你而家打算咧，系辞咗份长工，然之后就全力去打拼啦，喺个社区度。 系啊，而家本身打紧几份工噶。 O、okay, K， 明白。即系你打算系，哇，咁呢个真系好大牺牲，直头喺收入方面都有牺牲噶。即系打算系辞咗个长工，然之后咧， 我哋直头觉得佢哋黐咗线啊，真系。 咁佢哋落區嘅目的， 即係嗰種叫做空降上癮咧。 嚇！喂，咁佢個空降嘅目的係咩咧？嗱，本身你已經做咗2015年一月到依家，都已經係40几个月啦。咁佢依家突然間嚟，你覺得佢目的係咩咧？即係純粹逼走你啊？定係想 我話我自己嗱，我唔係我串差嘅呢樣嘢，我自己真係聽翻嚟嘅。 係。 咁咧就東涌咧有個區議員就叫做郭平，之前係民主黨嘅。 係。 民主黨之前咧，俾我嘅時候，即係麥國平已經即係同佢做嘢嗰陣時，佢已經同我講過，民主黨啲內部嗰啲好唔好嘅機制啊，咁樣嘅啫，跟住就令到佢退咗黨。咁佢退咗黨之後咧，尹兆堅就發喂，東涌呢度咧就冇腳喎，即係冇所謂嘅裝腳啊。 係。 咁跟住咪要開始喺度拓展咯。 嗯。 跟住一拓展嘅時候，就揀到我居啦。 哦，即係冇因為冇裝腳， 係啊， 要揾人去插旗咧，就即刻揀你個區啦。 系啊， 咁但系佢好喂，咁佢但系佢系乱拣嘅，因为你嗰个区你系有参选过噶嘛，2015年， 系啊， 你对住周浩鼎你输200票，咁应该而你又继续喺嗰个地区里边去耕耘嘅时候，咁点解佢唔尊重你嗰个嘅意愿，等你继续去做，而系佢派一个仲要系蔡耀昌呢啲咁嘅过气老油条走去想意图取代你嘅位置呢？ 呢啲根本就係大佬文化，因為4年前我已經聽過啦。北區動員嗰陣時就有個出選嘅黃家豪，跟住佢收尾都係點講咧？佢做咗半年嘅，跟住白鴿就落嚟啦。然之後白鴿話嗰半年我都有做嘅，但係嗰半年其實白鴿好似冇乜點做過嘢嘅，北區個區 係， 跟住收尾都係個范冰就輸咗啦。 O、okay, K， 即係 但係收尾個區其實三隊一齊噶，好似係三個噶佢哋個區， 即係三個一齊選就，但係輸咗啦。 系啊，嗰阵时其实我已经开始听过佢哋嗰啲大佬文化咧。 系， 跟住我哋以前我真系中招啦，即系收尾佢话我哋再约时间出嚟，跟我真系蠢到傻。 即系佢仲谂住系约你嗰、那个，即系出嚟去再倾啊！依家系。 系啊，唔系佢4年前嗰阵时嘅，依家我就唔会再同佢倾噶啦。但系佢都冇揾过我。 喂，嗱， 明报就问，明报其实有问过佢，佢都再发明报话咩？有啲咩你自己揾民主动力啦，你唔会，你唔好揾我啦，我唔会回应啊，咁样讲。 喂，但系佢唔系民主动力嗰啲人嚟嘅咩？ 唔知啊，我都俾佢搞到好乱啊！佢哋嗰啲关系好鬼死复杂噶。 吓，但系总之咧，佢就话会同你协调，但系又唔知嗰个协调嘅方法系乜啦吓。总之咧就系、 是、唔知嗰个协调，佢其实知道嘅。 系 佢而家讲到啲咩咧？佢而家话我过咗嗰个协调期限，但系其实佢哋完全从来都冇揾我啦。 喂，咁呢个好有问题、哦。你喺嗰个地区， 嗱、啊，佢就话，因为我哋唔去，因为我哋唔去主到主动参与佢哋嘅协调，所以已经过咗个协调期限。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填咗蔡永昌个名上去，但实质上佢冇过嚟揾我。 哇，好霸道啊！呢样嘢系 参选啊嘛。 阿俊阳佢哋好霸道、啊。喂，你喺嗰个区咁耐，喂，就算啊。佢填咗名落去，佢都要考慮喺當區嗰個區情。喂，如果有一個人係默默耕耘咗咁耐，佢都唔應該走去查和佢啦。唔係話你個機制，同埋你呢個機制係屬於所謂泛民嘅傳統嗰啲政黨，即係嗰啲人先至會參與噶嘛。佢又冇知會你，又冇話俾你聽有呢個機制叫你去報名，咁你點會報名啫？係咪先？咁呢個好唔公道喎、啊。咦，系咪喺度啊？喂， 哇，系啊，听紧。 系，喂，我话佢真系咁样好唔公道啊！ 其实唔止我呢一区系咁样咯，我印象中 即系有你所了解有几区都系咁、啊。哦，哇，咁即系呢啲系民主霸权嚟喎，属于又唔做地区工作。 啊、我而家就谂住话而家就开始筹嗰啲，譬如话小款捐啊嗰啲经费噶啦。 系， 即系自己问下身边啲 friend 啊，或者系 file 嗰啲啊，写份计划书俾佢，同佢讲喂，如果我一路 keep 住 run 落去嘅话，但系你哋想出份即系出份力帮下手，但系你哋要翻工嘅话，咪捐钱咯，叫佢哋。 明白，咁你就将会系辞咗嗰份工就去长工咧，就去准备打拼噶啦，系嘛？ 系啊，被逼咁样做嘅真系。 咁啊，真系嗱，希望你就即系。成績飛然啦、啊！下一年嘅選舉應該19年嘅11月係咪啊？ 係啊， 咁啊，即係祝你成功。 19年會公布噶。 係，咁啊，祝你成功啦、啊、嚇、啊！因為呢一樣嘢，喂，我哋覺得咧係真係需要即係去訪問你，將嗰個事實嘅最原本嗰啲嘢咧係拎翻出嚟講。因为咧，原来因为报纸都冇写咁清楚噶嘛，你知个篇幅有限啦。 同埋，唔好话佢参杂只脚落嚟啊！你试下话就咁鄙视地区工作，我哋从来唔会俾佢哋信息噶喎。 咩话？即系 我哋打嗰只字，即系点讲咧？我哋嘅地区工作啊，从来唔会俾佢哋差噶，而且系好过佢哋噶。 系，明白。 因为点讲咧？我哋琴日调嘅就系在地化。 系。 我哋琴日调嘅就系唔好行到出街去同人哋讲话，即系好似佢嗰种方式咁咧，惊死人哋唔知佢做过嘢咁咧。 哈哈哈。 而嘥埋嗰啲时间，即系企喺嗰条街嗰度，但系你行埋过，你试下攞佢哋嗰啲单张，其实你觉得即系佢哋打到大篇咁，但系其实实质上面真系一两句重点嘅工作项目，得一两句嘅咋。 吓。 佢系将佢拖到成篇咁，但系我觉得呢一种嘅地区工作唔系嗰个根源解决问题咯。 即系 我哋下年，我哋正正就会将市政局呢个议题搬翻出嚟。 明白，咁佢哋嗰个好唔健康啊。 系啊， 吓。 而因为点而我哋比佢更加值得出呢一区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有打咗三年，唔系好似佢乱咁如乱咁插落嚟，跟住挂个民主党个名，然之后同啲东涌嘅讲，喂，我哋有个政党品牌效应啊，所以你俾我哋出啦，黄俊仁个知名度未够高啊，唔够我蔡宇昌高啊，食屎咯！我想同佢讲。我真系想屌佢好耐噶！ 依家佢讲呢句咩话？你讲多次，我哋听啦，唔系好似佢话佢自己嘅知名度。 佢话佢自己嘅知名度，因为有民主党呢个名，同埋佢六四活动咧搞咗好多年啦。 就比何俊仁高啊？话佢自己嘅知名度？ 唔系比何俊仁高，就系话高过我。 哦，即系佢话咧 冇佢咁高。 哦，即系嗱，第一佢就以自己嘅。老屎忽的经验呢来到压你了、 啊。 我有自己的社运 CV， 我搞了支联会很多年，搞了社运很多年，我知名度高过你，我有自、啊、第二呢就是我有政党背景做 backup， 我有资源过你。第三我比你黄俊阳好的地方就是我搞的地区工作呢是威水过你。但其实你们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泛民那些很多的所谓民主党又好公民党又好，搞的地区工作是一塌糊涂，还有是不接地气的嘛。那你那些是你又不分嗰個街坊，佢係向你求助嘅性質係乜嘢，你都會去接受佢嗰個嘅，即係邀請嚟去協助佢哋去做佢嘅 case 噶嘛？咁所以嗱，呢個已經好大嘅分別啦。喂，你又曬社運 CV 嚇、啊，又話自己有政黨背景有資源，又話自己嗰啲工作咧就係、是、即係威水過你。喂，呢三樣嘢都唔成立嘅，其實係點可以勸退你？ 如果佢真係咁把爆嘅話，佢唔需要喺咩喺我面前咁強調呢一樣嘢喎。佢好似驚死我唔知佢咁樣嘅。 咁咪 你话你喂，你唔好话你唔好话蔡耀昌啦，即系我唔肯话一竹篙打沉一船人。 系 泛民里面啊，自己问即系一啲即系大家啲即系譬如话大家听众啊， 嗯， 或者话我同你自己望下回望下民主党呢几年啦、啊， 嗯， 最劲嘅，包括欧朗片地区工作嚟讲，佢真系做得好嘅。古马文佢系咪民主党？佢系咪同对话本土派上面嘅某啲成员有私怨？ 系 喂，佢都退埋党呢个第一、第二个地区工作做得劲嘅，又系文润培。 啊，文润培退咗啦，又系阿兴姐前 妻仔。叫民主党自己回望翻究竟呢两年，即系点解会咁多人唔妥你啊？系咪因为话咩咩即系出卖你啊？个个都系内鬼啊？根本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哦，因為很簡單而已，因為興姐要捧啊，要捧啊。 上一秒就跟你說，喂，我們有個政黨品牌效應，下一秒就跟我們說，喂，我們民主黨四面受敵，好鬼多內鬼啊。 嗯， 根本就是他們自己貪念的心咯。 因為他要捧啊高佬林卓廷，就要壓低壓低啊麥潤培咯，就走了咯，本身都是被 人。不是王家豪啊，王家豪就是不是在北區那裡，是啊。好似又系俾阿林卓廷插咗落嚟， 吓咪系咯，因为呢啲所谓嘅党内斗争啊嘛，因为佢要捧一个，咪要打压另一边咯，咁冇办法噶。喂，以前啊，麦润培，喂，我哋都大家约称佢叫做即系兴姐契仔噶啦，咁但系依家都搞成咁，咁即系民主党自己都要反省一下咯，吓。 系啊， 即系佢唔好再强调自己什么即系政党效应、品牌效应啦。选立法会可能 所以今次我哋，所以今次我哋唔需要对住佢哋有啲咩对策噶，咪直接掉做地工作。 明白，咁啊，即系希望你继续加油。 如果唔系，真系佢哋会食住佢哋嗰个大佬文化咧，你助长呢班人嘅话咧，香港唔单止系年轻人冇运行， 系 成个香港都冇运行。因为我哋主打嗰只市政局，根本连佢哋都唔敢提。 系。 佢唔會睇嘅。佢哋喺度亂啲乜嘢咧？佢哋喺度亂好 enjoy 喺立法會嗰度輸咗嘅時候咧，跟住就喺度扮曬嘢，講邊度好振奮人心嘅嗰啲所謂發言咧。 係 呢幾年都係咁啊。 係啊，咁所以佢哋嗱，希望你繼續喺個社區嗰度打拼，唔好放棄。咁你亦都係唔會協調嗱，祝福你。 係啊， 2019年 你幫我個忙，成日有個忙想你幫我㗎。 係點樣 咧？喺收咗線之後，或者揾個機會咧，你都向各位聽眾講一講市政局啊，因為十後嗰陣時好先會有啲共鳴啊。九十後譬如話有啲真係呢排00後覺醒嘅嗰啲學生咧，即係同我哋講一講咩市政局啊。 好啊，好啊，好啊。 今日點解食環嗰啲執法不公啊？ 系，因为 晒咗局都部门之间嗰啲工，剁 咗做三旧嘅，将市政局同区域市政局就剁咗做三解 然之后咧，依家本身咧就有一个所谓民选嗰啲嘅议员咧去监督同埋咧去管理咧，咁就唔会有咁多问题嘅吓、啊。即系我唔够胆讲话完全冇问题，但系起码一定好过依家呢啲咁嘅情况啦。依家变咗官僚啊嘛，纯粹系吓、啊。我明白你有提倡一个咁样嘅构想嘅吓。啊依我哋會睇一睇， 而一個樣嘢都係泛民會敢提嘅嘢嘅，而係佢哋唔敢講咯。 因為呢個梗唔講啦，嗰陣時殺局佢都唔 air 啦，佢唔係佢哋有講有反對嘅，不過就即係行禮如儀式咯。嗰陣時係應該係殺局係1999年嘅年尾嗰一日啊嘛，係咪啊？唔知有冇記錯？ 係啊， 嚇，所以即係我明白你嗰個主張啊，俊陽。咁啊，即系希望你成功啊！2019年，喂，咁我哋就下一次有机会咧，就再打俾你，因为我哋咧跟住仲有一个电话要接啊。好啦，多谢晒你接受我哋访问啊，俊阳。 好， 好，祝你成功，拜拜。 好，拜拜。 好啦，咁啊，兴旺诊系咪喺翻处啊？喂， 不嬲都喺度噶啦。 系咪？因为我头先断咗咧，就变咗可能系 cut 咗你嘅。咁啊，依家咧嗰个线路又似乎顺翻咯。一讲完阿蔡耀昌，屌你真系。唉，头先断咗三次啦！你 个蔡耀昌话自己知名度高啊， 系啊，你唔知啊？佢 啦，大佬， 因为我就会相信阿俊阳咧，佢嗰个嘅说法嘅，因为咧蔡耀昌咧，亦都喺不止一个场合向不同嘅人咧，都系讲过啲类似嘅说话。 喂，屌你尾！2012年嗰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佢出选民主党派三条飞，佢最后即系佢有其中一条。 嗱，喺新界东，喂，你要讲埋背景之后，佢喺新界东嘅地方选区，民主党就出三条飞，一条咧就黄成志，一条咧就兴姐，一条咧就系呢一个 蔡九，同埋麦润培， 蔡九同麦润培一条噶， 系啊， 哦，咪即系女嘅死人， 喂，大佬你得票率最低喎， 系，佢低过黄成志噶，大家记住， 低过黄成 志，啊。咁所以 黄成志都选唔到区议会，你好心你有冇献丑啦？ 佢就想即系打击人哋啲僆仔啊，即系我哋啲新生代啊！唉，真系惨啊！嗱，我哋跟住 阿蔡九，你问心你系咪真系有机会赢先？ 佢有赢咩？ 佢赢会 赢咩？赢翻香港啊？叶刘啊？ 你有冇机会拎翻保证金先？你出去参赛 系啦，喂，你要咁问先得啊，兴旺橙。你有冇机会攞翻保证金先？嗱，区议会就好低嘅啫，5%，好少嘅咋。 5% 都系3000票，3×15,85票，系嘛？ 系啊，系啦，3000票咪百五票。嗱，所以你话点会计抽水计唔到啫？你都好快啊，3000咪百五咯。 因为我计数快啫。 唔系呢个都系5%都系计抽水啫嘛，即系百家乐3000票咪百五票咯。 咁有啲转数慢啲，咁咪扑净俾到啊？ 唔系，咁你百五票唔系个可观，帮佢计埋嘅。喂，你百五票攞唔到， 咁你点派嘛？ 唔系你百五票攞唔到，你就真系好去跳楼死啦！呢啲人我都攞到啦，屌你老尾系咪啊？ 我啲人拎到百票都应该跳楼死啦，咁样子。 喂，我攞到啦，如果我去同阿杨雪莹选，屌你老尾，我就嗱，你真系杨雪莹，你而家唔好咁样霸道啊！真系嗱，跟住嚟我哋听呢位 Gary 嘅电话，我哋而家打俾佢，佢就系维园选区，即系湾仔区议员维园选区嗰处做地区工作，我哋而家打俾佢。唔系，即系我睇唔过眼，有啲人系可以咁霸道，即系要带翻个信息俾大家听。不是只是关注所谓的立法会的选举，而是地方的区议会的选举一样是有这些民主的霸权是存在的。他们是想所谓隻手遮天的，其实是根本就不跟你协调。 即是他黑客，即是他认证的才是民主。 是的，他认证是民主，不认证的就过主，就这样了。好明显系叫过主啦， 你个 Q 乜保证出嚟？你冇 Q 乜嚟阿招咁啊？ 喂啊，咁啊好简单啫，阿俊阳佢就已经唔系即系又去冇去登记，喂黐线嘅咧，其实呢个登记机制又系，屌你谂啊！我喺嗰区住嘅，我喺嗰区上一届又选过，喂仅仅输俾周浩鼎200票，我都要登记啊！屌你谂啊，你帮我登记啦，系咪应该？黐捻线咩机制嚟嘅？要人哋主动去登记？喂，你估你真系民主认证机啊？你嗰部系你黐孖筋噶？喂，你系咪如果你非建制派，应该拣选一个咩咧？拣选一个佢机会胜算机会最大嗰个去出选啊嘛！屌你老母，唔系睇佢有冇登记你嗰个咩湿鸠机制啊嘛？啱唔啱啊？嗱，我依家打俾 Gary 啊，听下佢有咩嘢讲法。佢都受咗好多冤屈啊，大佬，佢都真系。 咁啊，听下佢点讲先啦。 嗱，听下佢点讲啊吓。有啲人话刘墉141票咁系啦，刘墉咧41票，我冇理由低过嘛。喂喂，早晨 Gary 你好，喂陈区我系 有啲同桌台啊， 唔系呢个系本土台，唔系同桌台，同桌台执咗啦， 系本土台。 系喂，咁啊，不如你简单介绍下你自己个背景先，好唔好啊？ 系咁，我 Gary 啦，英文名，咁就李永才，咁就喺维园区都。工作咗一段時間啦，咁 你由幾時開始啊？你不如講埋，喂，你由幾時開始啊？ 或者就我個組織就叫維多利亞社區協會啦。咁就其實自然就呢一個2015年，咁我就係幫呢一個嘅周世傑，咁就係一個助選咁嘅形式嘅。係 2015年 就完咗之後咧，就我即係我哋都商討過啦，即、就、係、是、覺得建制派嗰個嘅動員能力啦，咁又好強，咁啊因為其實係喺地區。做了很多年，亦都是心肝肺作，不论派地瓜饼种都好啦，我哋都觉得是应该是要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点，所以就在2015年就完了之后呢，我哋就在2016年头呢就是商讨是成立一个地区组织，就因为始终港岛区就即历史那个文化比较悠久，即我觉得是希望有一个即是围城咁嘅出发啦，即系维多利亚城以前就叫，咁就周世杰就由呢个坚尼地城开始啦，咁就系属于中西区，咁啊至湾仔区咁样嘅。 系， 咁我哋要成立呢个组织咧，就去商讨或者系筹组一啲嘅地区活动啊、工作啊咁样啦。 系， 咁就如果我自己嘅话就喺即系大概2016年头开始就喺度谂紧。会唔会话有啲咩区可以选择咧？咁样咁就 你已经开始， 本身我自己都系啦， 2016年头已经开始部署拣区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我本身都即系我相信，即系虽然不尽相同啦，有啲咁样嘅立场咁样样，咁但系我都希望就系话一样嘢，就系唔好撞区，即系就咁我就亦都做过好多分析同 research 咧。 系 咁就呢一个湾仔区嘅铜锣湾同埋。维园咧就系、是、呢、這个 長期佔當選，甚至乎、 即周杰兵啊嘛，係咪啊？周杰兵啊， 嗰個12年啊，係三屆都係自動當選嘅， 即冇人挑戰周杰兵喎、啊。 係啦，咁我就諗啦，就係、是、如果12年咁三屆都自動當選嘅情況，咁應該都冇爭議啦啩。同埋即係我因為我自己工作嘅關係咧，就都認識好多區內嘅一啲業主咁樣，咁就即係都亦都授權我可以係喺嗰度係。進行一啲會議啊，或者咁樣嘅， 係即係有業主認同。 喺呢一個嘅，2016年中後咧，咁就開始即係嗰個工作啦。咁就亦都喺開始即係搞一個即係圍魚足球杯嘅，咁就全部都係喺圍魚嗰度進行一啲即係足球嘅比賽啊，咁樣都有好多即係。有一半到啦，都系属于街坊咁啊！有啲 哦，喂，原来个维园足球杯咧系阿 Gary 搞嘅呢、這个维园足球杯，系啊，犀利啊！呢、這个吓，你继续啊吓， 系啦，咁就即系善用区内嘅地场地资源啦，希望就系咯，咁就喺开始就2017年头咧都会搞下唔同各类嘅活动啦，咁我都好难话。讲 晒，我唔紧要，你即系拣啲，你拣啲好 typical 或者系好受注目嗰啲，即系你拣啲同我哋讲啫。我哋纯粹系想真系知道，你真系喺个地区嗰度咧系有坚实嘅地区工作咁就得噶，你唔使逐个 case 数俾我哋睇噶，基本我信你， 哦、 信你嘅，我哋系 啊。咁如果咁讲就因为其实亦都头先听过阿黄俊阳嗰啲工作啦，我相信因为可能区嗰个板块唔同啊，即系我呢区咧就全部都系清一色私楼嘅， 系私楼， 可能嗰、那个嗰个背景啊，或者系人嘅谂法可能有啲唔同啦。譬如我亦都试过派月饼啦，咁有啲街坊会同我讲话，即系留翻俾啲有需要嘅人啦，咁样即系嗰个街坊嗰个嘅心态其实有啲唔同嘅。 系， 咁所以就开始就谂下唔同嘅活动啦。咁譬如系，因为我去街其实见到好多一啲一家大细啊，或者系即系比较中年啊，同埋一啲小朋友啊咁样。咁我就开始会系做一啲即系足球班、儿童嘅足球班啦、空手道班啦，咁样系去即系希望透过一啲唔同嘅活动去即系。作為一個接觸點啦，咁就係去 post 啲街坊咁樣。 係咁你就即係已經係喺2016年中後期就開始參加工作，咁啊2017年頭咧就開始即係已經有搞呢啲呢啲咁嘅社區嘅班啊、興趣班啊，又搞圍園足球杯啊咁啦。即係你已經相對嚟講，你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邊，你係比任何其他個人咧係更加之早，同埋係有更加堅實嘅。地區工作同埋同街坊建立一定嘅感情噶啦，咁喺呢段時間裏邊，你有冇嗱喺唔好計呢個禮拜嚇，喺呢個禮拜之前，你有冇察覺到有任何一個人，即係唔好計周杰兵啦嚇，係有喺你個選區裏邊 都冇嘅， 周杰兵都冇 喺街度，從來未見佢嘅。 你嗰區係咪 上過佢辦事處幾次咧？佢都係冇當值嘅。 唔係，我想問你呢個區係咪阿周杰兵個區先？我費事搞錯。 係 啊嘛，冇記錯嘛，好啦。咁即系你就甚少见到周杰兵啦，咁唔紧要啦，佢可能即系觉得你呢个僆仔都唔系嘢啦。咁我唔知啊，我唔估佢嘅心态啦。咁但系 最近咧，咁佢开始察觉到啦，即系呢几个月咧，咁我摆呢个母亲节啦，咁我就派花啦，咁佢就知道我相信系知道我有时间啦，咁样咧，咁佢动咗两个耳拉带度咯，即系佢话母亲节派花咁样，但系佢冇人嘅。咁就擺兩個二拉架喺我個站嗰個位置。 咁過癮啊！即係擺個二拉架話派花，但係冇人派。 係抗衡下我嗰啲嘢咁樣啦。 但係但係除咗周杰兵同你之外，其實係冇任何人噶嘛，係咪啊？ 係啦，冇嘅。 但係我哋唔係喎，今個禮拜睇報紙，《蘋果日報》登咗出嚟，就話啊呢一個楊雪瑩議員辦事處。嗰一個嘅唔知係前助理定現任助理啦，前助理就一定係嘅，一定有做過。依家有冇再請翻我就唔肯定。咁就話陳樂行啊，即係呢個楊雪瑩議員辦事處嘅助理啦，我唔知依家係咪受薪啦嚇。佢就話要喺呢個維園選區嗰處插旗，話要即係喺呢個選區裏邊參選，然之後又話要同你協調啊。咁啊，仲更加之有一個就話係社民連，但係嗰個連名都冇啦嚇。社民連我當唔好講佢啦。因为连名字都冇噶嘛，其实社民连嗰个系咪啊？我有冇理解错先？ 其实我在这段时间都一直有联系，即系民主动力啊，或者系风云计划都好啦。 喂，我想问你系咪有报咗名啊？喺佢嗰个喺佢个机制，你有报名噶嘛？系咪啊？ 其实报唔到名嘅，因为咧 你知会佢 个机制咧 系 佢哋就话咧系需要咧有一啲政党嘅人士系即系支持或者系叫做 喂咁唔啱数喎。喂 Gary 咁唔啱数， 可以落到名嘅，即系坚持可以落到名。 喂，你如果个人系不能够报名，一定要政党 endorse 嘅。 系啦，咁佢会可能自己写低咯，即系一个唔知叫咩报名名单咁样咯，叫做系。 咁唔啱数啦，已经。 咁要政党先得。 系咯，你要政党 endorse 先得，咁你咪即系民主。 复我，咁啊赵嘉贤啦就回复我就系话佢依家咧围绕选区咧就有一个社民联嘅人士就落咗名嘅。咁但系佢亦都同我讲啊，佢都知道，即系咁人哋系冇落过区嘅， 系 咁佢就会同我尝试一下去，即系同嗰面倾下啦，咁样咯。 喂，唔系已经佢呢个机制系有问题咧，大佬。喂，你无情情搞一个所谓嘅即系协调机制出嚟，原来你个机制系需要有政党嘅人士去 endorse 你先有运行嘅。你呢个已经系寡头垄断啦，你又唔系民主啊，大佬！你 monopoly 啊，呢个系直头系，即系佢垄断啊，直头系你或者垄断性竞争啦。其实唔使竞争，佢拣一个啫嘛。其实系咁样，佢协咩调啫？原来阿 Gary 喺嗰度做咗两年都冇用嘅，佢系因为冇政党人士或者佢冇寻求政党人士嘅即系背书， 即系我唔识。唔識泛民啲人啊嘛，因為我已經係可能係好後期。 咁你又變咗有個社民聯嘅人咧？ 年頭啦，咁我就先至係聯絡即係呢一啲人上司。 哇，好卑鄙啦！呢啲係， 我曾經揾過趙家賢嘅，即係可能上年年中啊，冇回覆過我嘅。咁佢開始發現嗰個不斷係落區嘅時候咧，咁佢就先回覆我一句，咁樣跟住先開始話。即系同佢倾咗， 哇！好离谱啊！呢啲真系，喂，好啦，咁唔好讲社民 联，我觉得系礼貌上都要知会下人哋咯，即系我自己觉得 系。咁但系社民联 不尽相同咁样，系。 但系嗰个人冇落过区，咁唔好提佢啦，因为嗰报纸都冇写，其实系边个。即系冇社民联，纯粹系话有个人喺民主动力嗰度呃咗个名，但系连赵家贤都知道冇落区噶嘛？根据你个说法系，好啦，咁唔好提嗰个啦。 我家有啲咩？ 即系有一个，总之系有一段咁嘅嘢啦，有段咁嘅股啦。但系陈乐行系。喂，佢講到明係要去插旗啊，仲話要同你協調嘅喎，咁呢個你又即係點睇咧？真係佢話有做地區工作啊，甚至乎嗱，因為我喺睇到咧 Facebook 嗰度啊嚇，佢有使一啲嘅佢自己嘅友好走去留言， 係 就話佢自己咧，即係陳樂行啊，佢陳樂行個朋友就即係頂正咧，就話陳樂行係有喺。地区上边系做工作噶嗱，不如我真系请你现身说法，你系有冇先有定冇，或者系你有冇见过佢？佢讲明话有喎，佢有信誓旦旦嘅喎，喺 Facebook 留言嗰度好牙刷嘅喎，嗰条友 系， 即系你讲下有冇啦？佢系到底有冇同你协调，或者系即系点样嘅咧？ 协调就因为我都系千方百计咁样一路联系啲人啦，咁啊。戴耀廷啦，咁就都約過一次，即係見面咁。 你甚至約埋啊戴耀廷添 啊！ 哦， 唔係，係啊，經啊戴耀廷，咁先至見到啊楊雪瑩咯，即係先至可以安排到一次嘅，即係叫做會面咁啊。即係報道都有提過，唔知邊個爆出嚟嘅，其實呢個。 哦，咁但係楊雪瑩係咁大牌㗎，阿楊雪瑩係要阿戴耀去，即係經佢協，即係經佢去籌備，屌真係。先至可以見到面嘅，即係佢唔，即係佢你平時 approach 阿楊雪瑩，佢係唔會睬你噶，係咪啊？ 係啊，係啊。 哇，咁又好霸道喎、啊！佢係區議員嚟啫、啊，佢使唔使咁趾高氣揚啊？ 係啊。 唔係佢係冇你，不如你講先啦。你係即係佢係冇見你噶嘛？你有揾過佢噶嘛？係咪啊？ 都有啊，即係因為我哋一路有搞個杯咧，都今年第三屆啦，咁我第三屆即係上年中咧，就都有PM 過佢，咁就話希望即係邀請佢做一個即係嘉賓咁樣。 即係維園足球杯 頒獎， 係 啊，因為我唔係好認識佢啦，咁我覺得即係有一個年輕嘅唯一，即係叫做灣仔區唯一嘅一個區議員啦，咁我就希望即係都可以大家係有溝通有合作嘅機會咁樣，咁就係嘗試聯絡佢啦，咁就亦都。 都冇保护足我嘅，系咁样咯。 哇！即系当你臭四嘅喎，呢啲系你揾佢，佢其实系知道有你呢个人存在噶嘛，因为佢喺大妖嘅邀请之下，你系同佢见过一次面噶嘛。 系。咁呢个就最近嘅事咯，系。 系咁都好唔俾面。喂，咁佢点同你讲咧？喺个会面当中， 佢就话想打呢个天后啦，我乐活同埋维园，同埋佢自己嗰个大坑，咁就派出即系三个助理啦，咁样。 哇！佢真系好贪、哦，即系佢自己一个人做都唔够，仲要 胃口几大、哦， 即系一愣三，即系四条友去做。哇！呢真系咁，但系佢就揾阿陈乐行去你嗰个选区啦，吓、啊。咁佢有冇讲到？ 唔系嘅，佢系讲到好实在，就话系陈乐行去呢个隔年选区系天后，天后同维园又系两个选区嚟嘅。 咁佢揾边个去你嗰个维园选区咧？ 我唔记得咗个名嚟嘅，佢系有讲过一个英文名啊，我唔记得咗。 因为报纸登啊，我唔知啊，可能我俾报纸误导啦。佢话陈乐行，咁 anyway， 总之陈乐行都系有去噶嘛，系咪啊？定系你喂？但系你同我讲，你话陈乐行喎，一直系，定系佢啱啱通知咗你话唔系陈乐行啊？ 唔系啊，呢、這个系早前嗰个会面佢讲系天后啊。 哦，佢早前讲就话陈乐行都会去天后，但系天后有冇人做紧噶嗰度？ 天后我唔系好清楚呢、這个，吓、啊，因为好似有一个叫陈建国，但系我相信佢都唔会点理啊，会点理佢啊？咁陈建国就类似一个系唔知算唔算中间路线啊？ 吓 嘅人啦、啊、 ，OK， 咁就我都选过嘅咁样啦， 吓、啊。咁啊！但系咧，总之依家佢派咗个人去同你争啦，系咪啊？ 我唔知啊，因为都系呢啲都系听报道嘅啫。因为佢系讲就咁讲啦，即系佢话有一个助理就去维园咁样咯。咁就其实佢如果实在会面嘅话，就佢系唔系话佢系去维园嘅，即系唔系陈乐行去维园嘅咁样咯。 吓、啊！但系报道系咁写嘅， 我就唔知点解咁写咧。 系咪改咗啦？佢又冇通知你啊？系咪啊？ 冇噶，跟住就冇再联络噶。 即系喺嗰次会面之后，佢就已经冇再去同你有任何接触噶啦。 冇噶啦，系。 哦，咁样，咁啊，你觉得系你喺嗰个选区里头，系咪你除咗你之外，即系所谓嗰个杨雪莹，我唔知道你讲个咩名啦吓，因为你都唔知佢咩名啦。咁嗰个所谓杨雪莹嘅头马，有冇经常喺个选区出没呢？ 冇嘅。 喂，你唔需要惊，我见你有啲怯喎 ，Gary 吓、啊。你 我想问下杨树莹同你讲，佢会派几个助理去附近几个区参选，系几时嘅事啊？ 吓，几时啊？系啊，嗰个会议啊，几时啊？ 大概上个月度啦，系上个零月度啦。 即系2018年5月。 系啦，五月定四月。 唔系你唔使怯噶啦，我唔知道可能有啲人喺度嚟，即系喺度嚟左右紧你啦。依家呢个时间，但系咧。喂，你都系讲个事实出嚟俾大家听啫嘛，你而家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你唔需要惊咯。如果你咁都怯，佢就迟早逼你走噶啦，好简单啫嘛。啊，唔使惊噶，阿 Gary。 点解我会一直咁样去联系呢啲各方嘅人？即系我都会觉得佢哋，即系我原先就觉得呢班人都系想做大个饼啫咁样。 佢唔系想做大个饼，佢系想做大自己个饼，然之后等其他人咧饼碎都分唔到嚟食，包括你阿 Gary， 你都系，因为你系不受不被祝福的小孩啊，唔好意思，就算你今日去选择对佢留一线都好，佢将来如果佢要喐你，佢都唔会同你留一线，因为你系唔系佢个政党背景出身，你唔系佢嗰个机制里边咧所容纳得到嘅人。喂，呢个 即 系 好简单，你选到你佢一啲利益， 系啊， 佢反而呢一区佢即系冇一个政党性去同你争、啊，你选到嘅话， 嗱、我唔知佢 好明咯，即系如果佢系真系有咁宏大嘅心智，咁佢系应该好早咁样去落区去做咧，去深耕细作咧，所谓 吓嗱，喂、我首先讲翻先吓，嗱，我所收到嘅消息喺边度嚟咧，就当然我系会讲公开嗰、那个啦，就系、是、苹果日报啦，嗱，苹果日报自己写噶。李伯芳 online 泛民区选抢地盘，浸大陈乐行而战维园，咁就即系已经系好清晰啦，系咪就讲维园啦吓？ 喂，所以你咪知道啲咩？陈乐行早前有几个月一定要咁高调去搞咁多嘢咯， 系就为咗选举铺路嘛。所以你唔好惊啊 ，Gary， 因为一帮紧你，你又惊咧，你怯咧，咁唔掂噶，大佬。咁我点帮你发声啫？系咪先？因为 我帮你讲嘢都要你肯讲先啦。你唔肯讲咧，咁变咗，唔系你又唔使惊得罪佢，因为咧点都会得罪佢噶啦。因为你只要继续喺嗰个选区继续存在，你已经得罪紧佢噶啦。你嘅存在已经得罪咗佢，除非你自己隐退嘅啫，或者你选择系啊，你讲啊， 我 唔介 意嘅，即系咁，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系有公民权利，即系可以。 唔好意思啊，佢唔觉得你有啊，因为佢 咁大家咪，我觉得咪俾试下咯。但系事实上佢，我等紧佢好耐，咁即系 佢唔会同你初选噶、 啊。 喂，阿 Gary 话佢唔会睬你嘅。第一， 大家俾试下咯，咁样样系。 佢就高斗到连你揾佢去做即系维园足球杯嗰个嘅颁奖嘉宾，佢都唔 Q 睬你，又唔复你。嗱，你其实 send 咗，你私底下 send 咗个即系嗰幅图俾我睇噶啦。你揾咗佢，跟住佢几个月，基本上到依家 until now 佢都冇复啦，系咪？咁即系佢基本上佢系唔愿意同你接触嘅。而你去揾杨雪莹去倾咧，你都要 through 啊戴耀呢啲咁嘅屌咧泛民嘅，即系呢啲咁嘅巴闭级人马， 哇 即系教父级人马咧，先至可以去揾得到阿杨雪莹出嚟。去同你所謂傾嗰、那個傾咧，其實又唔係傾，只不過楊雪瑩知會你。 佢係單方都係知會你，我呢幾個區我要嘅。 嗱係啦，大坑咧就我選噶啦，另外維園天后同埋邊度啊銅鑼灣啊邊度啊，就係、是、另外再派多三個人去啦。即係佢係咁嘅意思啫嘛，佢嗰個會面其實係咁佢有 冇所謂嘅協調就同你講啊？呢幾區我選完。 即係其實就想你退嗱，佢又冇意思，佢又冇講到叫你退，我唔知佢冇擺你在眼內啊定係點啦。咁你覺得即系杨雪莹嘅助理啊，喺你嗰区嘅出选嘅机会大定唔大咧？或者佢仲会唔会嗱？仲会唔会同你协调？ 即系因为你依家讲真，其实你要真系选一区，冇可能话即系临尾先至出嚟噶嘛。即系正常嚟讲，你真系有心系想赢嘅话，或者系喺个区建立一个关系嘅话，其实即系我谂一年都已经系好少好短嘅时间嚟噶啦，已经算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一路都覺得自己係做得比較好，不斷想話即係做多啲咁樣樣嘅情況下，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係希望話即係臨尾先至報名咁樣，我覺得係唔大可能咯。我自己覺得就係、 是、嗱，因為咧報道咧就出咗話係陳樂行呢個名啦，所以我就照問你啦嚇。陳樂行喺嗰個維園選區。即系你依家做咗由二零嗱，头先刚才问咗你，你话二零一六年嘅中后期，你开始喺维园嗰度参加工作嘛？那个选区即系全部私楼啊、唐楼啊 ，whatever 啦吓。咁你喺呢一段时间，即系二零一六年嘅中后期到二零一八年嘅六月，你有冇见过陈乐行喺你呢个选区系有做过工作嘅？因为点解咁样问你呢？因为佢有啲嘅朋友喺 Facebook 嗰啲留言板嗰度嗱，因为我可以。show 翻出嚟噶，佢系讲到明话 有 嘅 证据咁咧，可以话即系 show 到出嚟咁样咧，可以系 冇人哋问佢就冇证据，但系佢个朋友就话有。咁最想我想问下你有冇见过啦？我想问你，因为你咧 咁我都冇系， 你都冇见过系咪？ 冇嘅， 明白嗱，咁啊好紧要啦，呢个系好重要嘅信息嚟噶，系冇。 即系我觉得有啲即系我早前即系初初做嘅时候，我都唔系好明白一个道理，因为有啲 系 泛民政党嘅人就话即系。即系都要打下卡啦，咁样即系就算系边度定咩做都好啦，咁都打下卡啦。咁我觉得即系佢咁想做咩啦，即系政干啦，咁即系打下卡都要啩。 佢打下卡都冇嘅，屌你真系呢啲啊悭水悭力啊！打下卡都冇就话空降，其实系可唔可以用空降呢两个字形容佢先？如果佢真系去选， 咁嚟讲系绝对系啦。 咁真係好離譜囉，呢啲人係因為純粹佢係現任區議員有關聯嘅人士，就可以有一個所謂嘅 preference， 就優先過你，而你係二零一六年中後期。 佢唔係，佢依家都唔係民主動力政黨㗎，我都問咗趙家賢好多次㗎，佢都唔屬於民主動力政黨。 咁最後呢，嗱即係好老實講啦 ，Gary， 最後係佢揀你定揀佢呢？咁啊，变咗系民主动力去做一个所谓主动嗰个嘅角色，咁啊好唔啱咯？呢样嘢系你都系你，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冇可能系民主动力去决定一个即系所谓地区工作者，俗称区佬嘅生死噶嘛，大佬。喂，最终如果民主动力拣咗佢而唔拣你，咁即系你情何以堪啊？真系你真系， 我唔介意嘅，即系我都提出同阿戴生提出过，即系话如果咁嘅情况咧。咁啊，即系初选咯。咁我但系佢哋都报道都讲话，即系初选系唔好行噶嘛。 好啦，嗱，我问你啦， In case 如果初选他们不搞，而他一意孤行要陈乐行都去出的时候，那你会不会你都坚持先？你因为你都做了一段时间的在这个地区。 咁你問我覺得就即係比較少入曬咯，即係要即 係唔係你比較嘥啲意思啫？咩？你會退啊？你係 賭錢落海啊？咁樣咁係 唔係你？你意思係嗱？如果佢堅持有 去，有機會係咁樣係壓榨到我退出嘅，就咁樣係。 即係唔係嗱？如果陳樂行堅持去馬，又唔同你協調，又唔同你初選，然之後就即係佢又去報名，咁你就諗住去定唔去咧？如果19年嘅選舉？ 咁要考虑，真系我都即系会考虑下咯。 哇，咁你要考虑，你唔够啊！阿头先阿俊阳坚定、哦，佢话到明系佢、啊、即系下届都会继续做嘅、哦，即系继续选嘅、哦。 唔系啊，即系佢哋个情况系，即系如果就算我参选，咁佢系泛民，即系嗰啲人啊嘛。咁如果我票数低过佢，咁佢封冚咁话我系戒票啊嘛，会有一个咁嘅情况。 但你服务街坊的心是坚定的嘛？不是阿 Gary， 事实上亦都我会被人话我是做乜嘢噶？调翻转俾人话我戒票。 喂，咁你是对于你自己嗱？唔系啦，喂，我唔同意啦。 我落区先对住系嘛？我 Gary 鞋面踩到你鞋底咁样样。 喂，我唔同意你呢个讲法，话咩？你惊俾人戒票呢个风评？第一，因为如果你对于自己嘅地区工作系有信心，你对于喺2016年中后期到依家2018年，我当系24个月啦，差不多啦。你喺呢24个月以嚟，你嗰个地区工作，如果你系用心做、努力去做、认真去做嘅时候，你喺街坊嗰处嘅风评，应该系已经建立到一定嘅认知度同埋嗰个嘅亲切感。呢个是必然的，而陈乐行是一张白纸嚟嘅，咁而系点会当陈乐行坚持去马唔同你初选，一意孤行咗报名嘅时候，你会选择 西湾嗰次选举咁啦，即系陈真真都系即系多年嗰、那个助理啊， 吓， 咁见到呢啲即系要泛民 and 多一个人咧，其实个票数一定唔会少嘅，呢个系客观嘅事实嚟噶嘛。 咁但係喂，你又唔好讲嗰个 case 啦，嗰个就因为你小西湾嗰个陈真真加埋泛民嗰条阿婶加埋都唔够啊，直远宁劲啊嘛，直杰宁啊嘛，嗰、那个加埋都唔够佢高话个票数，就冇所谓戒唔戒票嘅，根本人哋 over 50% 戒咩啫？嗰、那个文记话我冇记错，应该系佢 over 50噶嘛，即系嗰个直杰宁啊，咁冇所谓戒唔戒票噶。我明白你嗰个 concern 就系话，如果泛民命多死，你都冇运行噶啦，咁样即系你嘅意思系咁啊。但系喂，如果你对于自己嗰个地区工作系有信心、系坚定嘅时候，点解唔去试下咧？你就送咗俾佢嘅啫，其实系。 所以我又话陈，除非陈区你选埋得， 即系要话大佬，即系我自杀式参选啊！即系吓退佢，喂咁话， 即系你又想去大吓， 即系， 唉，老师，我呢一嚿水俾你参加，即系， 唔系你嘥咗啊！ 即系如果你得一个咧，咁样佢真系完全系当你冇到嘅，可以。 唔系阿 Gary， 喂，我觉得 因为好多区咧，佢直情系可以话派一个人出嚟，然之后佢系真系预咗冷炒嘅，咁你咪会退咯，退完下一届佢咪再出咯。 唔系 Gary， 你咁样你系浪费咗嘛？ 打到你话即系全全系沉晒嘅，可以系。 喂，但系你已经喺呢个社区嗱，我相信你又冇政党背景啦。第一，你嗰个咩维多利亚社区协会都唔系政党嚟噶嘛，冇钱俾你。 系一个合法嘅注册社团，非牟利机构。 你系冇资薪噶嘛？呢24个月系咪？有冇资薪先？冇啊嘛。 冇啊。 冇，咁啊系咯，咁你已经付出咗24个月。同埋系冇资深嘅无偿工作嘅情况底下，喂，你有乜可能系即系？如果喺陈乐行去马嘅时候，你双手奉送个区俾佢，喂，你好唔坚定喎？呢一样嘢系，喂，你服务街坊嘅心应该系坚定噶嘛？首先唔好理佢咩乜，而系陈真真嗰啲，佢根本上佢系长期做啊边个个助理啫，即系钉个盖嗰个前自由党个助理啫，但系。佢有冇好長期咁樣好似你咁樣又搞啲唔同嘅社區活動啊、興趣班？我相信佢亦都冇，冇你嗰個同街坊嘅接觸咁緊密、咁親切，係咪？你係因為你係直頭係做區咁做噶嘛？佢啊，只不過陳真真就係做嗰一個議員嘅助理啫嘛，佢又唔係真係做區咁做噶嘛？你係真係做區咁做。喂，如果 即係協調唔到嘅時候，你選擇退卻，喂，我覺得即係好浪費喎，好嘥咗喎。 都冇錯，因為其實我都講真，如果就算一對一，我都未必話即係。 是很艰难的，对周杰兵这些你根本上。 我自己都觉得部署定，即始终周杰兵都是六十几岁，他都有死的一天的。我是这样想的，即是很长线的，即是但是他们就即是连即是反正讲现在是年几的时间，他们都即是他们就在那里用一些传媒的即是压力这样去即是给压力人家，即是我觉得这个是。我都不能 够 理解。 系啦，嗱呢个就真系到题啦。佢就系用想用传媒去压你嘛，即系话俾人听公告天下。陈乐恒就系喺呢一个维园嘅选区插旗啦。喂，咁系即系我觉得，希望 Gary 亦都系坚定自己嘅信念，就千祈咧，我知道你都好坚定嘅，服务街坊嘅心系冇变到嘅。但系真系要即系所谓战斗到底咯，我觉得。喂，这个是对你自己的，都是一个交代来的。 是啊，是。 是吗？ 是。 那 你我希望就是。即是我也是想鼓励你的，但 是希望你不要害怕他们咯。你希望当然尽量协调到隻抽隻就最好啦，是不是？是。那学你说的隻抽未必赢，因为你一来就打大佬，是不是？那但是即是起码好过说。即是 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然后你选择如果他又去选你又去选的时候你会退，那很可惜啊，这件事真的很可惜 啊很可惜啊。 因为始终我客观事实就是有意出钱有意出力的东西，还有就都会说被人说是就是。 不是你这么怕被人说是鬼的吗？Gary 他应该你一出来他说你是鬼的啦， 喂，佢如果要攻击你， 咁啊冇。 喂，唔系佢要攻击你，你又唔肯退，佢迟早都话你系鬼噶啦。咁但系你系，如果你系鬼嘅，喂，你已经系嗰个区里边做咗咁耐又冇钱，即系啲街坊会明白噶嘛？呢样嘢系你做咗咁耐，即系我觉得你又要对于自己同埋对于街坊，街坊真系嗱，我唔认同郑松泰讲嗰句咩市民系白痴嘅吓，即系大众系白痴，我唔认同嘅。如果街坊你系接触嗰、那个。面是够广的话，喂，他们都会选择相信你的嘛，那怎么会是即是如果 不断是即是跟他们沟通是即是经过他们是希望是即是进行一些初选，但你不要说即是全港政那些即是网上 pick 那些， 我 知道即是要是即 是要实体实体票站 的嘛，即是狗鸡不相当，是不是即是有晒经验，那我一个区老细啫，是吧，即是那大家比拼一下，但是你是完全是不会是考虑这些这样的方式、啊、当然 是不会考虑啦，因为这些是要钱啊，因为你一个区搞得他各个区都有人会去挑机搞的，他绝对是不会搞的 Gary， 因为他如果为了 你这个的维园一个选区搞就无日无之的啦。 但是他就是声称自己是民主的，这些机制这些方式就是属于民主的。 但我就是告诉你， 所以入了这个圈子才觉得其实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为了民主呢？ 不是，我想跟你说你那个主观良好愿望就是他会搞一个初选机制给你和陈乐恒 whoever 就去比拼嘛，但我就告诉你他一定必然是不会搞，因为如果他在得你一个选区去搞呢，他那个机制就会土崩瓦解，每一个选区都有一群人会出来选择去挑机，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无日无之的，他就绝对是不会为了你这个选区专登搞个初选的，所以你真的可以死了条心，如果你要跟他比拼的话，你应该想想呢，就是在直头在个社区那里呢跟多些街坊的接触，在社区工作上面做比拼，就不是在那个想着有个初选机制那里，他是不会搞，绝对是不会搞，他搞得一个，喂，我头先带去参选，屌我又，咁唔通他又为我搞过咩？系咪先？你都 即系好似黄俊阳咁样话，即系争成即系200票，咁你其实 咪咯， 即系我街坊嘅眼系雪亮嘅，其实即系如果你搞初选，我相信都赢嘅，即系蔡耀昌都好，哪怕边个知名度高嘅人落去，都系可以黄俊阳系赢， 但系佢就唔会搞嘛， 长期服务啊嘛，即系讲真，即系你。睇穿曬真面目啊嘛，可以係即係搞呢啲咁嘅形式嘅話， 係 咁樣。 咁但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如果你呢個選區搞得一間阿黃俊陽兄又話，我哋又要搞，咁啊唔得點？佢咪咁佢嗰個陰點機制咪失敗咯？咁佢絕對唔會搞嘅，佢嗰個其實陰點機制嚟噶嘛。 咁希望你真係即係堅定自己決心，真係噶，唔好放棄啊！我諗千祈千祈唔好放棄啊，唔好絕望，即係要相信一嗱。首先咧，一個人，我覺得啊，如果係要接受選舉嘅洗禮，一定要相信市民，背靠市民，背靠群眾，冇得傾嘅呢樣嘢。一定要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如果覺得群眾的眼睛是不雪亮，不用選了，是不是？所以我覺得你是不應該退的，在任何情況下，除非有些即是自己家裡有什麼很突發情形，那些不要說了，任何情況下，如果他不跟你協調，我覺得都不應該退的，因為你在那裡做了那麼久嘛，你是有優先權的嘛，應該是在沒有人落區的情況下，喂，他在園區自動當選了三屆，又沒有人去挑戰他，喂，你做咗两年，突然间有条友空降落嚟，话要插旗，唔公道啊嘛！ 系，多谢你先提 嘅。系唔系咁讲？我都即系我真系抱打不平呢样嘢，要为你喂，好惨啊！我好冤屈啊！你做咗咁耐又冇钱，系嘛？无偿工作嚟噶，无厘头整个咁嘅人出嚟，好惨好惨！喂，阿 Gary， 你有冇咩嘢补充添啊？咁样 都冇咩啦。 好，喂，咁希望你查千祈唔好气馁啊 ，Gary， 系 啊，加油啊，好多谢你电话， okay， 好，拜拜。唔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啊，兴旺诊真系要咧，希望鼓励佢多啲咧，唔好退啊。 留言唔好屌佢咁多啊。 唔系啲留言系又唔好夹阿 Gary 咁多啦，即系呢一样嘢系佢都唔系，我又明白佢嗰、那个，即系佢又要即系同嗰班友啊保持友好啊，咩咩。但是这个陈乐行摆捻到明就不是友好嚟嘅，呢个系 喂大佬，佢成即系成个即系年头到而家咁铺条路地位，为咗出位啊嘛。 喂，你个谋人子嘢，直头系喂先系咩咧？陈乐行呢个人系点咧？嗱，我只系呢啲收咗线先讲，嗱呢唔关 Gary 事噶，我讲你啊，陈乐行，你有咩吉我？屌你乜，你都好捻中意驳嘴噶啦！呢、這个陈乐行，我踢爆晒你啦，已经。你点捻样唔系扮拆粤语啊？你个冚家铲！你估你以为有富人党嗰班友真系捧你得噶啦咩？吓、啊，容乐琼我唔放在眼内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捻样喺个 Facebook 嗰度成日喺度夹鸠我，夹咩啫？一就踢爆你，由头到尾踢爆你一次啊！搞个港语学出嚟扮撑粤语，其实就系你自己个人上位嘅平台。嗱，我系有人证啊，唔好意思啊，系有人证啊。你唔好以为我讲粤学净系得你一个啦，屌你老尾真系，你又激起我把火，我一定拆穿你个西洋镜，我同你讲，屌你老母閪，我唔参选，我惊你乜捻嘢？吓，陈乐行，你以为有一班所谓富人党嗰啲咁嘅副党嗰啲咁嘅党员吓、啊、走出嚟捧你吓、啊，你就威啦，威水啦，悭啲啦你，迟早就踢爆埋你讲粤学嗰啲嘢，依家先讲你喺浸会搞啲乜捻嘢？屌你老母閪，你又话读中医？读咗咁多年，喂，你有冇喺中医嘅机构、中医药嘅机构嗰度实习过啊？冇，就走咗杨雪莹议员办事处嗰处做助理，跟捻住咧，喺翻到去浸会咧就搞风搞雨都唔紧要，你啊黐咗埋去浸大学生会嗰度咧，吓、啊、去即系人哋系有一个良好意愿去搞嘅，你就唔系你纯粹搞风搞雨咧，就帮自己上位，走入去个语文中心嗰处。在事先没有通知任何同学仔的情况下，私自开了那个直播的功能，逐个同学影晒大头，是很卑鄙的行为的。你是为了自己的上位，拿人家的前途是作为代价，你踩住本土派的学子的前途，是帮自己上位，你是多卑鄙的一个人呢？你是都唔紧要，你之后点样过啊？子期一栋啊，都唔止一栋啊，两栋、三栋啊，大佬。喺第一次嘅记招嘅时候，刘子期将所有嘢揽晒上身，你有冇帮佢分担啊？你任得佢企起身道歉啊？那个粗口系佢讲嘅，你又冇讲粗口。你呢啲咁嘅说话，你点能够讲得出口嘅？作为一个人，你知唔知个义字点写啊？陈乐行。 即系嗰阵时，佢其中一个好大啲争议就系呢个唔知咩讲粗口嘛，然之后呢个陈乐行话自己冇讲，系咪即系暗示你隔篱嗰啲有讲？ 即系隔篱嗰个有讲，你咪推卸责任咯，陈乐行，人哋当你战友，你当人契弟，喂呢啲系要讲义气嘅关头，你又唔讲义气， 顾捻住自己唔理人哋，跟住第二日即系第一次呢记招，跟住苹果日报嘅记者咧都好捻醒目噶，当阿子琪企起身鞠躬道歉嗰一下，陈乐行坐喺隔篱就影咗嗰张相摆头版，屌你老味！跟住第二日再搞记招，陈乐行自己搞，揾埋杨雪莹、邵家臻、同埋佢师傅陈士齐等等。即系搞个记招吓，跟住又讲到自己吓，屌你老尾吓，惨过梁天来，苦过金叶谷，巴眼闭啊！屌你老母閪，真系。阿子琪咧，吓、啊，跟住点啊？人哋已经觉得嗰个嘅到后期啊，觉得嗰个嘅目的系已经达到啦。咁啊，子琪亦都唔打算再喺呢件事件上边纠缠，因为佢哋已经系迫使到校方嚟到去作出啲检讨啊，吓有啲跟进嘅行为啦。但你唔系，你仲想喺呢件事上边永续咁撩落去啊嘛？陈乐行又话要搞司法复核，入禀咗未啊？屌你老母！你系造成啊客观效果？喂，子琪都话咗唔上诉，你系要上诉？上诉乜捻嘢？你有咩 ground 去上诉啫？屌你老尾，真系！唔是说你搞这些所谓扮抗争就要一定要死命去支持你的。屌你老母，你这个不是抗争的行为嘛，你是帮你自己上位而已。人家都说觉得已经达到了目的了，你还搞什么东西，又说搞司法复核，找了品味，找了律师味，听取了法律意见味，搞什么司法复核，搞了没有参选。屌你老母，真的什么东西人来，你扮撑粤语是不是扮撑啊？社辉春就叫撑粤语啊，范国威都撑紧啦，民建联都撑紧啦。搞问答比赛就叫撑粤语啊！我屌你老母啦，陈乐行搞记者我叫撑粤语啊！民建联都成日搞啦，民建联讲嘢都系讲粤语啦，民建联系咪好撑粤语啊？咁样咁我点解唔投佢，要投你啊？你啲逻辑讲唔讲得通啊？屌你老尾，真系你嗰啲叫撑粤语，你有冇粤语嘅文学作品啊？唔好讲话写小说啦，歌有冇一首啦？讲嘢有咩产出啊？文学嘅产出有冇啊？有冇艺术嘅产出关于粤语嘅？你即系你就开记招写挥春呢啲系区呢啲系区议员做嘅嘢嚟嘅。你啊，只要你老母想做政棍，又话自己撑紧粤语，同黄杨达一捻样嘅就撑粤语啊！科金俾我咧，你咩一捻样嗰啲逻辑？你嗰啲嘢叫撑粤语咩？你唔系扮撑粤语系乜捻嘢啊？你借撑粤语为名，将自己表包装到成为一个伪本土派、扮本土派，然之后咧。最衰格嘅就系、是，喂，今年突然之间，阿黄雅文又喺呢个浸会大学个学生会竞选嘅时候，佢社民连之友、社民连成员、街工成员，屌你老母，你有冇可能作为一本土派会支持社民连啊？ 社民连唔系讲大爱包容新移民嘅咩？系有冲突噶嘛？ 大佬，你政纲南辕北辙。跟捻住仲好笑，六四搞集会，你叫啲人去翻个，你基本上系咩咧？你基本上就系扮成装喺呢几年装扮成又系一个本土派嘅人物，然之后咧喺本土派里头结交朋友，组织你嘅人际关系网络，然之后喺关键时刻你就上演一出带领本土派向泛民投降嘅戏码，吓、啊、已经踢爆咗你啦，俾我。但呢啲嘢咧，呢啲人咧系有作用嘅。大家唔好以为，诶、哎，一早俾神區踢爆咗冇用嘅，因为人咧，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系，无论咧评论一件事，定系去批评一个人嘅时候，一定会受到感情嘅羁绊，呢个必然嘅。阿叔话广播一定要中立，其实系冇绝对嘅中立嘅。我当然认同啊，阿叔阿林尚义讲话广播一定要中立，冇错，同意。喂，我都系尽力讲求是其是非其非嘅人，我当然都会受到感情嘅羁绊啦。对于有一啲人系啊，系咪啊？但系正如其他人都会啊嘛，有啲人就系见到你陈乐行一个咁样嘅閪样，咁样去扮本土派，带领本土派向泛民投降呢、這个戏码上演咗之后，都冇对你作出半句嘅批评嘛。呢啲咪就系你喺呢啲咪就系泛民喺本土派所建立嗰啲作用咯，就系、是、当你发挥咗关键嗰个作用嘅时候，诶、哎，我要投降啦，我哋咧就要去翻六四个大台支联会嗰度吓，要团结。你上演紧呢啲戏码嘅时候，有啲所谓本土派都唔够胆出声，我屌你啊嘛！ 你就係咁多年以嚟建立嗰個人際網絡，咪發揮緊作用咯。發揮緊個作用就係使到有啲人喺呢一刻對於你係唔夠膽批評，唔敢出聲，礙於情面，因為覺得要留一線，覺得要日後好相見，覺得費事第日見到面打招呼面阻阻。但我是不怕你的，这些人是一定要踢爆你的，这些是屌你老母，这些很靓卑鄙的嘛，这些这么多年以来所做的其实就是为了你做政棍而铺路，你包括你扮撑粤语踩撚住其他嗰啲同學上位，你喺嗰個直播嗰度影撚住同學個樣，影乜撚嘢啫？屌你老母閪真係，我真係到依家呢一刻我都唔撚明，你係影乜撚嘢啊？你除咗顯示得你自己啊，好撚英勇啦，啊走入去嗰個衝擊啦，喂呢啲唔係本土派嘅行為啊，大佬搞行動會直播咁啊，我真係未聽過，屌你老母真係。即卑鄙到一个咁嘅点嘅，真系老实讲啊，陈乐行啦，我啊对你无仇无怨嘅，不过睇见你呢啲行为真系好捻卑鄙啊嘛！嗱，你本身系泛民，唔紧要，河水不犯井水，你咪继续做你个泛民咯。你唔好上演一啲咁样嘅戏码啊嘛！你建立你就系利用嗰种所谓嘅人际嘅感情，你系牵制住佢。唔使出声啊，其实佢都唔需要出声噶。但人始终系有感情，系血肉之躯嚟噶嘛，个个都好似无敌神驹咁样样咩？屌你乜天下大乱啦！但系包括无敌神驹在内，佢都系会有感情嘅羁绊啊嘛。因为我唔捻识你，所以我梗系屌你，屌捻到你趴喺度啦，可以。喂，如果我同你好捻熟，我都未必要出声，我就系咁捻样啦。你明唔明啊，兴旺陈？喂，即系等于你兴旺诊有一日，喂，如果兴旺诊有一日，喂，佢走去原来佢潜伏咗本土派好耐嘅泛民嘅棋子嚟嘅，佢就系话，哎，我要回归泛民，我都未必会好似屌捻到你派度噶嘛，你明唔明啊？ 大班人都系咁噶啦，搵啲人过嚟扮 friend， 就系佢又系发挥咗紧一个咁样嘅作用嘛，我先激气啊嘛，大佬。喂，佢好捻明显就系屌你老母，佢扮演一个咁嘅角色噶啦，发挥紧一个咁嘅作用噶啦。但系喂，当阵时，即系我都唔敢写包。但系如果兴旺诊走去投降泛民，可能我都屌得佢好金嘅。因为嗰阵时，我话俾大家听，2015年退联啦吓，嗰阵时2015定2016啦，唔记得咗啦，2015啊应该系。嗰阵时我猛叫啲师弟一定要同袁家伟反面啊，喺嗰个时刻。 结果佢系唔理你噶， 唔理我到最后咪又系一样反咗面。当时佢哋就哎呀，我哋碍于情面，成日喺城大个6楼即系学生会嘅会址咧撞口撞面啊，见到佢啊，即系第日费事咧，难相见。话俾你听，袁家伟啊系我读城大中文系嘅师妹嚟嘅，我一样同佢反面，冇办法，因为你嗰阵时要达成嘅目的就系要退到联，退出学联，你就不能够受到感情嘅羁绊。喂，原来你一个人咁容易受到动摇嘅，咁容易受到嗰个感情嘅羁绊嘅左右嘅，你点样去做得到完成得到一件事啊？你冇嗰个决心啊嘛，你唔够坚定啊嘛，你为咗达成嗰个目的系冇办法嘅，喺嗰个时刻，你事后同佢和解冇所谓，但系你嗰个时刻你一定要屌你老母将嗰件事进行到底。咁事后我都冇讲错啊，佢都你事后佢都同你反咗面啦，咁你不如早啲嗰阵时搞系咪啊？包括对陈乐行疑中留情咁，梗唔使讲啦。咁依家佢哋甚至乎都唔使我嘥口水再讲啦，系人都知啦。 唔系啊，佢哋会继续当佢咩噶？嗰啲人 咁嗰啲就真系点唔醒啦？我所识嗰啲咧。即系之前我嘥咗好多口水去讲嗰啲，咁佢哋都信啦。嗰阵时我讲唔信，依家都要信啦，系咪？始终都系唔同路噶，啊！ 唔好因为佢走过嚟同你扮 friend 而系乜乜乜，因为呢个始终系一样嘢系咩咧？讲到最后四个字叫做路线之争啊，冇得退嘅，退咗就冇噶啦，退冇得退嘅，呢个系好坚定嘅，系要。即系点解我哋咁落力去踢爆一个咁样呢、這个咁样嘅人啫？系咪啊？咪就系咁咯，系嘛？即系有个 page 嘛，佢有个 page 喺巴林币啦，港语学。喂，我哋都有嗰啲益友，系嘛？以前系即系原来系港语学嘅成员嚟噶，屌你真！即系见证住陈乐行将港语学由一个真系即系。即系讨论一啲关于粤语啊嘅平台，就变成咗佢一个个人上位嘅平台，我哋有见证嘅、啊、大佬。不过佢今晚翻工，我哋打唔到俾佢啫。唔系我哋喺度几条友屌咧，两晚喺度吹水、车大炮、车天车地。喂，有事实真相噶。好，我哋今晚就继续，不如 即系如果佢。个讲粤学嘅，即系纯粹讲粤语，佢理论上系唔应该咁多个人崇拜噶，即系唔会咁样推一个人上位噶。 咁你即系等于有个 page 叫做旧时香港，喂，佢都揾好多外语片，关于以前香港嘅嘢啊，启德机场啊，香港个防空洞啊，点样啊？喂，咁人哋唔会专登，无厘头我个人出嚟，佢个杨雪莹好靓女，或者佢个刘小丽好靓女，大家支持佢啦。嗱，不代表本人立场啊！呢啲班呢系陈士齐眼中嘅出西施啊，我觉得佢系东施啊，唔好意思啊。 重口味啊呢啲，陈士齐。 唔系希望大家真系会理解我点解咁激动啦，真系冇错，人系会受到嗰个感情羁绊，我都系。但系当事实摆在眼前嘅时候咧，就唔能够，亦都唔应该再去动摇啲乜嘢噶啦。喂，我单方面同你讲。噏三噏四，你就话都未发生嘅，系咪啊？就唔可信，话依家出现晒嚟啦，已经咁都唔可信，咁都要留一线。咁你不如嗱，如果你要对陈乐行留一线嗰啲人，咁你不如直头对杨岳桥留一线，对泛民留一线啦。咁不如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对周浩鼎留一线啦。 你包括有啲浸会嘅同学，其实我而家讲紧即系一个我识得嘅浸会同学，其实就系、是。喂，你对佢留一线，你系留咩一线先？你明唔明啊？喂，我真系嬲嘅呢样嘢系，你留乜嘢一线，我都唔明。佢同你唔同路啦，屌真系，系咪咁捻盲塞啊？你对得佢留一线，咁我真系想问你啊，咁点解你唔对阿兄姐留一线啫？你点解唔对泛民所有嘅议员留一线啫？ 对阿涂谨申留一线啊嘛， 对佢留一线都得噶。留咩线？请问嗰线留嚟做咩咧？留嚟你结婚请佢饮啊？定系佢你死捻咗去帮你扶灵咧？留咩线啊？请问，唔好成日俾呢啲咁样嘅，屌你咩又话自己咩香港民族论啊？咩民族？屌你呢个华人民族啦，摆喺度明就系留一线留两线。如果嗰个人同你做生意，或者嗰人系你亲戚，嗰人系你老豆老母，咁计要留一线啦。屌你老母切肉不离皮，嗰、那个唔卵系嘛个陈乐行嚟啫嘛，唔家产，咁点卵样搞抗争啊？如果对陈乐行都要留一线，所以即系呢啲，我唔讲一讲啊难听啊。下之后嗰啲说话就自己谂下啦。我哋再听电话，兴旺诊。 我 PM 咗俾你喎。 系，但系我就系想打俾佢，因为 咁接电话啦， 系、啊、接电话啦，因为佢都其实喺嗰、那个list 嗰度已经系打嚟噶啦，佢今日第一个打嚟， 提一提你嘅， 系你提一提我得，因为我打紧俾佢，咁啊，因为我哋开始接电话啦，喂，早晨，点称呼啊？ 啊，叫我阿俊啦， 阿俊你好，阿俊。 啊，神吹！啊，兴旺诊你好， 你好，你好。 啊，系咁嘅，我咧就想嚟即系踢爆呢个民主动力嗰啲黑暗嘢嘅。 系。 咁首先讲一讲小弟个背景先啦。 好啊。 咁我其实喺2015年咧就参加过呢个区议会选举，就喺即系观塘嘅其中一区啦。咁当时咧就系、是、用一个饭后组织嘅身份，咁叫东九。社区关注组啦，咁 哦，你以前系东九社区关注组噶，原来 我喺2015年嗰阵时候，代表佢哋去参选嘅。 哦，喂，呢、這个真系我啱啱先知喎，阿俊。 系啊，系啊。其实咁即系我强调啊，退出咗噶啦。 退出咗 ，OK。 首先一样嘢咧，当时我哋撞区嘅时候咧，其实咧喺年头嗰阵时咧，已经系喺民主动力嗰度就填咗名，落咗个名噶啦。 系。 咁但系咧，到撞咗之后咧，到成个选举结束之后咧，佢哋即之内咧都系冇联络过我嘅。即系佢哋所谓嘅协调，叫人哋去加入啊，叫人去填名，全部都系呃人一个扮民主嘅一个表现嚟嘅啫。 系，即系协调假 嘅。通常佢哋系一个系 吓、啊、你讲 一个协调嘅机组织啦，或者机制咁样啦。咁、啊、你通常嗰、那个你系要出嚟倾噶嘛约，咁但系我连一个电话都收唔到。 但你是登记了的，你是有名 的。 但你说你那时 候有啊，登记了的。 OK， 你说我想问你当时的登记是以什么方式，有表格还是你自己去自己填份写封信给他告诉他？ 是找人的，因为呢当时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呢就即招人，即一起入啦。当时呢有一个人呢其实就民主党的，他都入了来。 是。 咁跟住呢我哋呢一开头呢其实是透过他就去联络民主动力的。 是。哦，明白。 亦都是我哋是肯定是他哋是知情的件事。 嗯。 是啦。咁所以刚才阿杨说即他没有落到名，就算你落了他也不会联络你。因为呢个我就系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咯，所以点解我由以前咁撑泛民到而家咁憎佢哋，就系因为我睇穿佢哋讲一套做一套。 你系有参选过啊？买观塘区，你直头参选过系咪 啊？系啊系啊，因为当时嗱，亦都俾个鼓励啊，边个啊头先阿 Gary 系啊， 佢就话惊俾人话啊低票过对方戒票。咁我当时咧，虽然嗰个红区我系输咗。但是我的票数是高过民主党的，亦都差不多高出一倍，佢三百几我六百几啦咁样。 哇！呢个真系嗱，真系咧要俾个即系为阿 Gary 打支强心针啊！唔好惊啊！呢样嘢真系千祈唔好惊啊！唔好怯啊！ 系啦，系啦，因为咧，老实讲，其实你落到区，特别系区议会嘅选举，真系认人多啲噶。 系。 咁你话有啲政党票系有，但系真系好少咯。同埋，如果阿 Gary 你真系你系，因为你头先即咁样讲嘅时候咧，我系个敌人啊，我都系会话我强硬啲，试下可唔可以吓走你先？因为我见你咁怯，系咪先？所以我哋真系要俾多啲鼓励佢，就话有啲嘢你 系 要企硬嘅。 系同意啊。 咁同埋咧，我仲想讲另外一样咧，就系、是、都系关于即系泛民嘅嘢啦。咁首先咧，當時其實咧，泛民我哋撞咗區之後咧，你記唔記得2015年嗰時泛民咪做咗一個認證咩logo 嘅，就話即係見到呢個牌頭就投。係 咪泛民區選聯盟啊？係咪嗰個泛民區選聯盟嗰個工人？ 係啊係啊， okay. 區選聯盟啊。咁咧，當時咧，梁家傑咧，其中一個啊，即係佢其中一個啦，就有份。话我哋系戒票咁样啦，即系佢哋话睇表做人。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即系佢哋呢班人咧，点解嗰个面目真系好咗丑陋？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即系当时我嗰个组织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咧，其实有两个区撞嘅，有一个系同公民党撞嘅，喺蓝田嗰边嘅，咁我哋咧系真系见嗰个落区时间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哋係最後協調咗好耐啦，傾咗好耐啦，我哋係選擇去退讓嘅。咁讓咗嗰個區之後咧，嗰個當時公民黨個秘書長，即係秘書長其實即係主席同黨魁之後最大嘅啦，喺 第三把交椅。 佢係啦，佢叫好似叫賴仁彪，咁佢就同我哋協調嘅。佢當時我讓咗之後，哇！佢就喺度話係啊，你哋都係啲散兵嚟嘅，係即係話認證咗你哋系唔系建制派嘅，唔系戒票嘅，即系喺度赞到我哋点样点样，因为我哋让咗个区俾佢噶嘛。喂，咁到一选举，你见到民主党有人同我撞，然之后你阿梁家杰当时系党魁，就出嚟话我哋系戒票，咁 咁或者水沟你喎，嗰次系佢过分啦，净系水你啦， 部分点咪赚咯？ 嗯嗯， 系啊，即系有着数嗰次赚，跟住有啲林柱当撞嗰时咧，就话啊你介绍啫，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咧。对住佢，点解我自己个人立场咧？我话点解要我譬如投票，我见到好憎嘅泛民咧，我直情要投俾建制派。点解咧？因为我系要话俾人听，啲政棍做出一啲唔公义嘅时候咧，系要付出代价。如果唔系，佢永远都系咁样噶啦。 吓，即系要。 所以我当时点解去即系企硬参选咧？就系、是、其实我嗰个区输硬，对我冇咩着数。不过我其实有啲性格有少少同阿陈区系似嘅，即系我。對某一啲嘢，我係好執著。我覺得你係唔公道，同埋唔公道嘅乜嘢咧？嗰個選區建議咧，其實就係嗰個民主黨人叫我去選嘅。咁你 做 你嘅黨又 即係原來當初又係民主黨，即係神又係佢，鬼又係佢。當初冇人嘅時候叫你去選， 嬲啫嘛。 咁一定要堅持到底啊！ 因為咧，嚇係啦，因為當時咧，其實咧。啱啱即係期議革完咗之後咧，即係大家都話想即係要劍指個區選啦。咁當時就話希望全部區都有人出嚟選，然之後咧就等到嗰啲建制派咧就唔可以喺一啲自動當選嘅區嗰度抽啲人去中票咁樣。 係 咁，最後其實即係搞咁，梗係搞唔掂啦個聲勢。咁其實我都諗住即係當時見咁樣嘅時候，我咪去話我自己個區，我住緊個區冇人選我，咁我咪想睇下得唔得咯。點知民主黨嗰個人咧就阻止，就話呢一個人咧有機會啊，就接呢個陳教林班做立法會。如果你要高票當選咧，有機會俾佢做咗個踏腳石嘅喎。咁我建議你去隔離嗰區啦。咁其實隔離嗰區咧，我係完全唔熟悉，我覺得好陌生嘅，我落到去。我都唔想選嘅啦， 即係邊個柯創成嗰區啊？ 我就係中意，係啊，我就係中意鬥氣，因為佢民主黨夾硬又話要落嚟，又話要選，咁同埋咧，佢變革咗啲乜嘢咧？ 係 同我撞區嗰條友咧，原先係喺另外一個區選嘅，又係喺舊區選嘅， 係 佢寧願嗰條友自動當選，寧願個建制派自動當選，都係走過嚟同我撞咯，即係佢放棄咗原先選嘅區啊！ 嗱，呢個好卑鄙嘅又係。呢真係好卑鄙嘅，你做開嗰區就嗰區啊嘛。 係啊，所以我咪點解要打電話嚟？我即係我覺得呢個話題直頭係接住啊！即、就、係、是、我又要踢爆呢班人嗰個金魚肉。大家其實有眼睇㗎，嗰啲咩民陣啊、民主動力，全部咪又係佢哋嗰啲人、 啊。 民主動力嗰個最大粒嗰個 趙家賢， 民主黨啊，趙家賢啊嘛。 啊， 佢梗係幫住自己有㗎。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個協調佢哋嗰啲咩機制，明明係話原先出選嗰個咧係優先噶嘛，咁阿黃俊陽， 黃俊陽就係啦， 仲要爭少少添， 係啊， 係咯，你即係呢啲人唔係雙重標準咯，佢民主只係攬自己有整個一個組織出嚟扮曬嘢咁啦，即係一有利益咪係露出嗰個醜陋嘅燈面目咯，所以我點解要即係打電話上嚟，除咗係即係踢爆佢哋。之後亦都係鼓勵咗兩位地區人士真係要企硬 落 去。我當時做咗一個即係起碼即係唔係話贏好多咁，但係起碼都因為三百六百都叫做多一倍啊！咁即係證明咗你嘅成，即係你嗰個努力嘅血汗咧係有成果嘅。 係啊，喂， 同埋咧，假設你係退咗之後咧，其實咧亦都係鼓勵咗呢班人係繼續 做。係啊。其实我就违约噶，系啊， 系啊，但有啲散兵撞嘅时候咧，咁即系佢哋会更加企硬咯，因为我吓得走你嘅，所以当初我点解喂我嗰阵时辞埋份工，我撑半年啊，即系全部喺个社区嗰度做，嗰个区好红嘅，系全香港唔知咩最老啊，又咩最低嘅学历啊嗰啲，佢总之你系好红嘅。唔少機會贏嘅，咁但係冇辦法，我就係第一，我條氣唔順，因為第一次約過去出嚟嗰陣時候串我，話好撚串先仲贏，咁跟住我就鬥氣咯，我夾硬要落咯，咁事實我係證明咗俾大家睇啦，咁希望嗰兩位地區人士咧，即係都諗即係企硬轉咗落嚟啊，機會真係唔好退嘅，你 你咁样会俾人恰住 嘅。佢一退咪益咗， 唔系对方听咯。 佢一退咪益咗阿陈乐行啫嘛，陈乐行咪接收晒佢嗰啲咁嘅地区工作嘅成果咯，坐享其成啫嘛。 其实嗰个目的咪就系咁咯，佢哋前落区，但系咧又想收割人哋嘅。那個、地區 成果 嘛，即係唔做嘢，你幫我做，好似啲工藝咁，你幫我做，我就報落嚟咧。所以這些呢啲咧，我哋嗰陣時，我自己形容係咩？呢啲咪叫鎗刀派咯，即係阿 Gary 嗰啲就係斧頭派，就係負責做嘢嘅。佢鎗刀派淨係負責 收割， 係啊，呢啲係賤人嚟噶，唔好俾佢得逞。即係 Gary， 如果你退出，即係因為咁而退出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做咗一個幫兇。咁即係希望你諗清楚，即係企硬少少咯。我自己覺得。 喂，佢其實咧，你上次參選我都覺得雖然係有少少嘅鬥氣嘅成分，但係第一呢個擇善固執，喂係要讚嘅，因為你係要對自己同埋對街坊有一個交代嘛。喂，你做完咁耐嘅地區工作，屌一個屈尾十人哋話嚟嘅時候，你就退讓，你係顯示得俾街坊睇一樣嘢咩咧？就係你軟弱。是不是你以后在那个区域摸蜡烛啊，喂原来有个人走来吓吓你，你就退的时候，喂你还怎样去帮街坊去争取，怎样去为街坊拼搏啊？如果连一些这样没有公权力的泛民的契弟去走去吓吓你，你都脚软。所以你当阵时阿俊，你这个参选的决定是绝对，就算打句问句啊，再回返带再决定多一次，我都赞成你去照去选的。唔純只唔係單純係為咗所謂鬥氣，而係對於街坊、對於自己係要有一個圓滿嘅交代，唔好將你自己嘅成果係俾人哋收割，否則咧你助長咗呢種歪風。喂，遲啲咧個個走去做地區工作，做得三年啦，一五年到一七年、一五一六、一七一八啦。喂，佢臨尾嗰幾個月先落嚟空降，帶走你、嚇走你。喂，你係助長咗呢啲歪風㗎，係會。 系啦，啊，同埋我記得翻一件事咧，即係嗱，依班泛民咧，即係真係即係俾佢奪咗權咧，我覺得係做翻中共一樣嘅嘢嘅啫。 係， 因為當時咧撞咗區之後咧，咁你知啦，阿陳達都係我嗰陣時組織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參選成員咧。咁佢其實搞過一個地區活動咧，就係、是、一個反圍標嘅講座，咁就邀請工黨嗰、那個。廖恩 来 啊， 哦，系 去做呢个嘉宾嘅， 啊， 咁跟住咧，廖恩来就同佢讲话，佢收到民主党一啲人嘅信息咧， 啊， 就叫廖恩来唔好帮阿陈达铺，唔好帮佢搞讲座咁样，即系你呢啲咪就系打压咯，咪就系、是，即系你扮民主啫嘛，其实你本身就系用埋晒啲咁嘅哪吒手段去打击人哋，咁、 啊、 虽然咁即系。要淡翻阿廖恩来，咁嗰次佢都冇因为民主党嘅打压嘅票施压啦，咁而冇 即系移放飞机吓， 做嗰个讲 系 啦，讲座嘅嘉宾啦，咁但系亦都你睇得出就系呢一班人其实嗰个丑恶嗰个嘴脸系点咯？我以前真系好撑佢噶，我由细个即系好撑呢啲民主派啊嗰啲。即係直至呢幾年，真係親身半隻腳啦，要入咗個 咪都唔係半隻噶啦，阿俊喂，你都選過啦，你都選過區議會，又唔係半隻腳噶啦，你又係直頭係參與過噶啦。 唔係，其實我唔想多講呢啲嘢嘅，不過我頭先真係打電話，即係想打電話上嚟，就係因為聽到佢哋咁咧嗰個情況有啲同我相似啦，同埋咧阿楊頭先咪話，即係阿蔡耀昌話啊自己啲。 知名度好高啊！ 嗰、那个知名度好高啊，又咩民主党做区好劲，跟住佢哋阿杨嗰啲就唔掂。其实咧，当时我同嗰个民主党人，即系佢约咗出嚟倾嘅，即系嗰阵时私底下， 系 咁佢都系讲翻一样嘢嘅咋， 吓 佢都系话啊，我点解我咁佢话诶，点解我要一定要落呢一区咧？因为咧我安達臣嗰邊咧就起啦，我哋都想去擴展嗰邊，但我哋呢邊冇辦公室，咁我咪我一定要落嚟依區啊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問翻，咁你唔喺你原先嗰個區度選，你攞44% 都好高啊，嗰陣時爭少少啫嘛。咁佢都係夾硬要落嚟，同埋咧佢哋係講埋曬啲嘢，就係即係講到自己就你冇政黨背景，你一定輸。咁結果咪證實咗，咁你仲低票過我。嗰陣時臨選之前喺個 去房署嗰陣時抽籤唔知場地嗰啲，佢仲走埋嚟，哎呀，我估你有300票嘅，咁樣，即係點知自己得300票，你係咪樣衰啊你？ 喂，嗰條友叫咩名？開佢名。 所以即係計明華。 哦，嗰條柒頭，屌！ 係啊，選三屆選三個區啊嘛， 選極都輸。 嗰陣時咧，即係嗰個民主黨，即係我哋組織一開頭入嚟嗰個民主黨咧，即係佢肯定係。知道我肯定會將我參選會呢個信息帶入去民主黨佢哋嗰邊嘅，因為嗰條友本身咧係民主黨嘅議長，亦都係民主黨喺觀塘區其中一個區議會嘅參選人，亦都係民主黨嘅地區支部嘅中委，即係唔知常委定中委啦。總之佢係知嘅，我都唔明點解佢係都要撞咯，咁啊，即係佢哋就係咁自私咯， 就係咁霸道咯，佢哋唔講道理咯。 是啊，他们就是觉得、啊、你输硬的、我下来就应该都要赢，那不要说民主啦，这些 是、啊、真的不要说民主啦，你这些直接是寡头垄断，唉， 是啊，所以即我这一个即分享的见证就是 很重要啊，俊，喂，不要只有、啊、神区啊，一条友在这里说人不信的，要多一些见证，你尤其是参选过这个的觀塘區議會，我想你是參選秀茂坪南啦，你剛才講咗，剛才講咗計明華，你就係阿真係阿俊啦，嗱呢個真嘅，呢個係真係阿俊嚟 嘅， 係你就參選秀茂坪嘅，係我哋真係要多謝你作呢個見證。 因為咧，其實係新見證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係亦都好紅啦，咁樣，因為我見佢嗰個區咧賴住我自己嗰條村賴三棟樓啦，係。唉，都好陌生嘅，都因為我本身我喺自己住嗰度住咗十幾年，即係同學啊，即係有時喺區入邊嗰啲人物啊，都賴唔到我去選個區啊，本身真係唔想。不過我見佢哋咁霸道，我就一個問號就話：喂，你出句聲就我要養咩？咁我就係唔服氣啫嘛。咁我亦都係做咗呢一個，即係我係用自己嘅青春去做一個例子，一真實嘅例子俾其他。地區人士去睇咯，見到人哋插只腳埋嚟，明明係你自己落區先，你做嘢做咗好多，佢想收割你成果，就唔使怕。我而家用咗自己即係叫做一年嘅時間啦，咁樣即係就係話俾大家聽，希望唔好嘥咗我呢啲， 唔好嘥， 即係企硬啲咯， 同意要企硬，擲善固執。喂，多謝曬你電話啊，郭俊。 冇问题。 喂，多谢你的分享。 有机会再倾。 喂，实有机会啊，你大把嘢未讲啊。唉、哎，我好中意睇你的 post 啊。我同兴旺诊好中意睇你的 post 啊。好，喂，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拜拜。 好啦，好过瘾嘅。 睇啲咩 post 嚟？ 喂，睇佢嗰啲嘅分享咯。你都成日 like 啦，我见啊，又 send 俾我睇。 我想睇下你点讲嘛。 喂，即系我你一睇完仲 send 俾我睇，添惊我睇唔切咁样。 唉、哎，真系搞笑啊你！ 啊，好啊，我哋继续听电话，睇下啲益友。喂，可能有好多益友有相同或者类似嘅经验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俾泛民迫害啊！今晚我 打压 啊，大佬，屌咧冚唪都系空降吓，跟紧住咧就要逼走人，呢真系几捻贱啊！ 咁除咗泛民，仲有另一个组织中意空降啊？ 系咩啊？ 热血公民咯、 啊！哦，咁热血公民都系泛民啦、啊，因为阿郑松泰我哋民主派啊嘛，即系佢哋民主派， 我哋啊嘛，即系唔系净得佢啊？ 即系唔系得佢啦，就唔好讲1:99啦，定1:几啦，当自己漂白水。其实就是老鼠屎吓，好啦，我哋就听下一位啦，因为刚才嗰个又唔通时间嚟到。喂喂，你好， 系你好啊，陈区， 系你点称呼啊？ 姓黄啊， 黄生你好， 黄生， 系你好啊， 系，请讲。 要系成日听你讲波啊， 系， 做波系咪好难做？ 吓、啊？喂？ 点解早位？系你好啊！ 吓、 啊、 你咩啊？ 早波点解咁难做咧？呢班人系做戏噶嘛？早波 咩啊？咩做戏啊？ 冇，即系佢哋呢班人系做戏嘅。咁你佢搭个鸡棚喺度， 吓、 啊、你一买落去咪好似好容易输咯。 咁又未必嘅，又我哋又唔好讲话佢。 唔系早波好关心噶，早波。 吓， 佢有啲任你买噶嘛，但系最惨你知喺度先做热波好打啊嘛， 吓， 跟住好似阿根廷对冰岛，又打埋冰岛嘅， 吓， 屌阿根廷个名啊杀够晒噶啦， 咁我啊唔系好同意嘅，因为呢啲嘢系。得兩飯買嘅，因為係主係客噶啦。如果買洋球盤，咁我又唔係好同意話，咁一定有人贏有人輸噶啦。賭錢又有強姦冇局賭嘅嚇。咁、啊、 我知道，我梗係明白啦。 嚇、 啊！即係點解我莊家洋夠勁嘅咧？ 嚇、 啊！即係跟住舊年洲際杯，阿根廷對智利，十零廿分鐘智利打少過，你買邊隊啊？ 嚇！ 好局咧，你買咗智利啊，嗱即係買緊巴阿根廷。 嚇、啊！ 屌你老尾零比零，屌你老唔肯怕臭嘅真系。 系，咁好啊喂，咁我哋就听到你嘅意见嘅啦，黄生，咁希望你赢多啲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多谢你啊， 多谢你， 拜拜 好，拜拜。 即系赌波咧，嗰啲大型赛事啊，咩洲际国家杯、世界杯，即系全部除咗主办国之外，都系作客噶嘛，特别多骑呢嘢噶。 系咁，因为你嗰个数据唔准啊嘛，你屌你个主客队系任阿马会督嘅啫嘛， 即系上同下咯，变咗上盘下盘咯。 吓就嗰个主客盘其实系督出嚟咯，希望佢都理解啦。好啦，我听下一位嘅益友啦，早晨。 同埋赌波咧，我发现而家啲人唔识落飞噶。 咪一阵先， 唔识写飞啊！ 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听得清唔清楚啊？ 大声啲好啲。喂， 我听唔到而家。 啊，听到啊！你点称呼啊？ 系我姓郭嘅。 郭生你好。 郭生。 系咁啊！其实就上礼拜打过一次字，唔知有冇印象咧？咁即系都唱首歌俾咁多位曾经睇过戏嘅。 哦，你又打通啊！有阿郭生，你系话唱个十八啊嘛，送俾阿天琪啊嘛，系嘛？ 啊，作其他人嘅，即系嗰度咁多位，即系有好多，因为唔系净佢一个。诶， 天琪 and fans 啊，系啦，系明白噶啦。跟住咧， 系咁样咧，就即系咁样咧，因为礼拜一我就有少少空档啦，我有空档啦，咁我都去咗听宣判嘅。 系。 咁有少少嘢想分享下咯。 系，请讲啊。 即系咁样啦，即系虽然我就其实冇帮我冇问钱嘅，咁就我净系帮细仔啫，即系两年之前。不过嗰次我听完嗰宣判之后咧，我成个人都沉一沉咯，即系尤其是我睇完佢即系喺家父写嗰封信咧，真系眼泪系往心里流咯，即系讲真系。 哦，系。 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咯。 即系你睇完佢嗰封几千字嘅。即系佢入咗狱之后嘅，喺 Facebook 贴出嚟嗰封， 最后嗰段咧，真系几谷眼泪下咯，就真系。 系。 所以咧，佢嗰段纪录片，我本来都谂住六月睇嘅，不过自己而家咁，即系我正话睇完，我真系忍唔住就即系痛抱头痛哭噶，我想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我导演就帮衬唔到咯。 系。 我有少少想分都系咁咯，咁另外只我自己见到嘅嘢就。讲少少啦，即系我睇到个法官讲嗰啲嘢都几搞笑啦。 吓、啊，呢啲系小心啲讲，呢、這个你要。 下又俾人告我免事法庭咁啊！屌真系。 系啊，嗱呢啲咧，我劝喻大家咧小心啲讲，因为如果系牵涉到可能会有法律后果嘅咧，一定要必须喺呢处咧提一提你。咁我无谓因为一个发言咧，即系无捻离头俾人拉咗咧，就好唔抵吓。即系呢个系温馨提示吓，尤其是喺网路上边咧。就千祈， 头先都讲， 唔系郭生，你俾我讲咗先。有啲人咧，千祈唔好喺个网度贪得意，以为自己匿名咧，讲乜捻嘢都得啊！吓、啊，即系讲出一啲好激进啊， 即 系有好激攻击性嘅一啲言论啊。 咩咯？我都即系根据我自己睇到我讲，睇到我喺我听到佢讲嘅嘢，讲少少啦。 吓， 即系如果有违法嘅，你即刻 stop 我得噶啦。 吓、 啊，咁就系、是、即系我就留意到佢自己引述嘅案情已经系有少少引导性噶啦，即系同事实系有些少出系已经系有出入嘅。另外第二样嘢就系佢引述嘅案例系错咗嘅，佢引用嗰个英国1982个暴动，咁个情况同2016年系相差非常之远啦。咁当然第三就系佢两样个标准，呢、這个好多媒体嘅主持都讲过啦，我唔多讲啦。咁我就系想讲嘅呢样嘢咯。即系听完，即系睇完之后，我都吓咗一跳，同埋觉得睇真系几伤心咯，又系即系听完个判决之后， 系 咁其實咁我又講少少啦，咁好多位所謂泛民嘅政黨政客都有去聽審啦，咁即係咁，但係我想提一提大家咧，就彭國威係冇去嘅。 啊，唔係我覺得咧， 承諾佢自己寫咗，佢成日佢講佢自己選嘅承諾，咁就又係在場講翻啫。彭國威冇去咧，劉朝都冇去咧，咁我唔講咁多啦。咁另外， 我覺得佢冇去咧係啱嘅，因為佢不嬲都係呃人噶嘛呢啲嘢，佢講完唔做咧， 自己大家判斷啦，我唔喺度再評論啦。 嚇、 啊！咁我 點解唔評論嘅？ 我想分享少少關於最近嗰個一地兩檢嘅。 嚇、 啊！咁就嗱，我咧因為我翻工嘅地點就喺中環啦，見過一地兩檢關注組咧掛個 banner 咧， 嚇、 啊！即係關於港版啲地兩檢乜柒嘢咁啊！但係屌佢老母臭閪嘅，我係唔知佢哋講緊乜撚嘢嘅。 嚇、 啊！嗱、啊，如果咁，我就想分享少少就係啦。大家如果有看過買機自由其中一個青年變的節目叫《如起路變災》咧，咁有一集就係講辯論一個一地兩檢嘅，咁嗰、那個即係反對一地兩檢個肥仔咧講嘢啲 point 咧，仲好似感覺上仲有 point 過呢班咁嘅爛蛋嘅，我想講，佢淨係講出一句，你要執行，你喺嗰個地底要執行全國性法律嘅邊喺邊度咧？咁嗰個陳淑莊嗰啲咁嘅爛蛋全部就冇講到嘅，我就唔知嗰班撲街係做緊乜。即係我淨係想講佢哋最大嘅問題，你個宣傳做得最差咯，咁變咗屌老母，營造個形象就全部人都支持一地兩檢咯。即係而家佢哋嘅上個禮拜五大家攞到依邊，攞到四仔就哔哩吧啦，就唔知做乜新嘅。 嚇！ 即係我想講係呢樣嘢。 好，喂，咁啊， 跟住我就 點啊？ 跟住最後咧講埋啊，收線啦。就嗱，頭先咧，我聽到你個節目就話有啲人咧，佢係想喺維園個區集旗啊嘛，有冇錯啊？想問啊？ 係陳樂行啊嘛。 嗱，我咧就話俾你聽，我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喺維園附近嘅。咁我投票個區議會選區就喺柏林山。 系， 咁我就好欢迎大家咧去空降去嘴瓜个罗永坤嘅，因为我就上我都冇见到条友出现过嘅。 哦， 咁咧我就讲分享我少少我自己睇法啦。 系， 我自己到目前为止 up 住 now， 我系住位于附近嘅。 嗯， 我从来冇见到呢条扑街出现过嘅。 边个啊？ 即系呢条捻嘢乜捻嘢，我唔知做乜春嘅。 边个啊？你讲？陈乐行。哦，陈乐行。 从来冇见过佢出现过嘅，我就唔知点解你突然间爆话佢空降，我屌，即系我以为佢作嘢咯。 喂，唔系啊，喂啊，郭生，佢嗰啲朋友啊，喺网路啊，同头先个阿俊都有噶，就直头系喺阿俊嗰个嘅 Facebook 个留言板嗰度激辩啊，就话阿俊咧唔识嘢咧，好柒咧，就唔好乱咁噏啊，即系佢闹头先啱打嚟嗰阿俊啦吓，佢就闹佢好柒啊，唔好乱噏咧。就话其实陈乐行系有做好多地区工作。 陈生，我未见过你，我真系认真。麻烦你出，你听朝，你听朝我落街，你攞个报酬啊！ 喂，阿呢个真系喎，喂， 揾啊，听日揾人嚟我咁样样啊！ 哦， 我住选咗附近嘅， 喂， 都出就嚟十年噶啦。 喂，阿郭生真系，喂，其实我真系戥阿 Gary 好惨啊，郭生大佬，喂。郭生佢自己直头系 嗱 ，Gary， 你真系嗱，我奉劝你由心想选嘅，你俾心俾人做， 吓 曝多啲光，即系总之嗱，你阿陈乐行啦，讲个周杰兵啦，杨雪莹咧，全部未见过嗱，我转到附近嘅，我可以讲俾你听 吓， 系啦，我主要想讲嘅就系咁多嘢。 喂 ，Gary 真系好嘢喎，头先我直头嗱，我即系我有 mark 低一啲嘅佢讲嗰啲嘅论点啦。喂，佢直头话喺嗰一区。即系唔单止街坊认同佢，甚至乎系有一啲嘅业主都认同佢，需要借出个地方俾佢去，即系开会啊，或者系办事啊。喂，咁我觉得佢系直头系喺当区系有即系一定嘅认同，同埋有佢嘅人际关系网络。咁我觉得佢真系要坚定啊，唔好放弃啊！呢啲好难得噶，呢啲嘅街坊啊嘅支持。 咁啊真系认真啲喎！你佢一做搵个区仔，我近啊嘛，即系咁啱夹啫。即一線之差啫嘛，係咯，我又留意下咯。總之嗱， 係 楊雪瑩咁啊，陳樂行咗啦，周杰兵我從來冇見佢哋嘅，做乜？總之個乜仲幾個撲街唔加踩面，做乜柒嘢 係？明白，哇！即係郭生呢個見證真係啱曬，因為你原來就係住喺附近咧，都見唔到咧，咁又我會相信你，因為你真係住喺附近咯。 唔係嗰陣時咧，就咁樣2015年咧，我喺大灣區上面去掛 banner 就話去選嘅， 係 呼你家諗住去選州平嘅，點知屌個新聞攞個仲撚柒，就咁結果輸鳩咗俾楊雪瑩，輸百幾票俾佢，我都嚇咗一次啦。跟住屌你選咗完之後咧，就我係即係未見過呢條女嘅，真係呢條女嘅年紀又大我少少嘅啫，講真嗰句，即係都係啲。 三兵嚟嘅啫，就只不过真系暂时咁咪见到佢咯。唔知佢快啲发，请认真啦，唔系真系要我掟个西瓜落维港啊嘛。 唉， 难听啲讲句，另外嗰陈乐行更加食屎啦，佢快出嚟啦，真系未见过佢咯，华远。 明白。 我真系我喺呢一区都住咗真系都好长时间嘅，你见过呢几条友咯。我想讲嘅就系、是，快啲出嚟！ 好， 喺度正就呼吁，即刻出嚟。 O、okay, K， 喂，咁啊，多谢晒你嘅见证啊，郭生。好，拜拜，多谢你。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要接听下一位嘅益友啦。咁啊，今晚都几多电话吓，我尽量接啦。今晚就 今晚讲佢个主角都好贱格啦。 真系好贱咯，你又唔做地区工作。哎，好啦，下一个啦。啊，呢个听唔到又，佢一落后啊，咪系好落后啊，佢咁啊，呢个台系。一唔似 D100 咁撚樣，有大把錢。 唔似某幾個台咁多錢啊！ 係啦， 收咁多錢咯， 係咪呃咁多貨金？ 曬俾啲人。 係啊，呃咁多貨金之後旅行。喂，係聽到啦，早晨，點稱呼啊？早晨。 好，我叫阿勇啊，我上禮拜打個電話嚟。 喂，你又接通阿勇，你好，請講阿勇。 屌，我想講翻咧，泛民一地兩檢嗰度。 係，請講啊。 我真係想屌柒佢哋。 係。 即係臨尾一秒，佢哋又即係臨尾一秒啦，大家見到佢哋，又我見到班垃圾喺度撕基本法，你唔一地兩檢。即係屌，平時咧其實都滿載足滿啊，都唔要出人家立法會衝曬出嚟啦。但係唔知點解依家衝都唔撚衝喎。即係晚啲又話抗爭啦，就係屌你又喺個台度。喺度搣機門，反正做乜撚嘢啊？你衝啦，又唔撚衝，即係平時啲係你做噶嘛，但係點冇人做？你唔會指楊學強啲垃圾衝噶嘛？ 啊！ 即係連做嘅做都懶得做啦，而家咁屌嘅事咧，點撚嘢仲遲啦？戇鳩。 係，咁當然我都覺得係即係呢啲泛民就係做緊戲啦，係咪？根本就冇個抗爭意志啦，嚇！所以亦都唔会行出去睇下瘫痪嘅议会啦，唔使谂噶啦，呢啲嘢系。 唉，跟住就屌又学桥， 系 真系我真系觉得系唔真嘅， 系点样咧？ 屌又开始上年广州停，一开始上年四个人 DQ 就话有必死嘅决心，你做啲乜捻嘢出嚟？跟住到周庭又俾人 DQ 啊，你又话。又唔知讲啲乜谂嘢咧，又系啲戇鳩嘅，最屘又唔捻做，成捻日都系咁。一讲捻完就算，即系又话必须佢所我见唔捻到，我就只知佢喺美国旅行，乜嘢都唔做。 佢咧有几个金句嘅，第一，如果有啲人咧话咩要即系要摧毁呢个司法制度咧，就 over my dead body。第二咧就系话佢哋咧即系要面对好多嘅法例。啊、包括咩国歌法啊、23条啊，所以咧就要一个必死的觉悟。第三样咧就话要将要喺个补选嗰处咧，就将建制派打到口肿面肿，结果咧就俾建制派打捻到口肿面肿啦。呢个姚松炎，咁啊仲有咧，喂佢几个金句噶，仲有就系咩啊？要守住关键嘅一只啊，咁好关键啦。当然佢依家就系咪啊，好多嘅泛民黄丝。仲支持佢，话觉得佢喺立法会个树咧已经系出尽咗力啦。啊，咁你亦都非常之多谢阿杨岳桥议员啊，嗰啲咁嘅泛民嘅黄丝啊，更加只系感恩戴德啊，好多人咧就去留言支持嘅，我见到系吓。 我真系唔识讲，但系即系觉得佢哋就好捻假，即系我即系成日话入议会搦资源做抗争 系。 即是一地兩檢集會，撲街都沒人去，那你拿完資源你做了什麼出來？你問柯樂軒，即是我經常聽他們說，就是說，即是眾志幕後幕僚，有些幕僚說，即是他們就說，入議會是力資源抗爭，即是那你做了什麼東西出來？ 啊，現在我見不到議會裡面有人抗爭的， 即是議會外都沒人抗爭，即是本來你不靠議會話入靠群眾啊嘛，但群眾即係我本來以為，屌你，咁應該好多人去啦。 你真係天真啊！阿勇真係唔話你唔得，點會有人去啫？喂，我都叫人唔好去，浪費時間。喂，議會嘅裏邊 是要配合外边的群众，外边的群众是配合里边的，是要互为影响互相配合的。屌你里边那班撚样，他都没有一个抗争的决心和意志，里边即出边去做什么，你浪费时间回家睡觉啦，还是过海，真的不说你都不行，真的说你要。喂，你仲觉得好多人去嘥时间啦，梗系唔捻去啦，有鸠佢咯，咪梗系唔去啦。 我冇去。 咪你直头连觉得好多人都唔应该有呢个咁嘅念头，点会有人去啫？冇人去又好正常。包括我可以话埋俾你听，就算有23条，可能得三几万人反对嘅啫，因为根本上系反对唔到，反对无力，反对无效。依拉布都唔俾你拉啦，改晒啦，啲议事规则已经拉咩啫？是不是你提出什么几多万亿个修订案都没用，不给你拉票也都不给你提出，是废了啊，直接是。那你的人出去可以做什么，喂，你要激进那些东西，梁天琦那班人做过啦，已经本文前那班做过啦，又不得啦。好啦，那你说和平理性非暴力更加之不得啦，已经证明了不得啦，那没有事做到，那就要。玉敏话斋要斗长命咯，沉潜内敛咯，事实嚟噶、你就仲系示威示咩威啫？好威咩？有咩威啫？示威定示弱啫？系咪先？喂，我同意噶，呢个论点系冇嘢做到，咁啊唯有系斗长命咯，呢、這个必然噶啦，亦都唔系消极嚟噶，唔系消极嚟噶，斗长命唔系消极。有啲人话诶，斗长命即系乜都唔做，对唔住，斗长命并非一个消极嘅。斗争的方法要够长命才行嘛，是不是？ 过海都要嘥40万，我真 的不是这样东西，一定要大家记住，不要再做不必要无谓的牺牲啊，什么东西就是闹法官在网上，人家告诉你不要闹，你不要那么口痕，被人拉了边够可怜你啊，大佬，是不是？到时候不要怨没有人认识你啊，没有镁光灯啊，喂大佬啊，你仲一走去走去，喂佢讲捻到明俾你听，你可唔可以用啲婉转啲嘅方法，或者唔好咁直接，或者点样去？即系你冇办法嘅，系你仲做啲无谓嘅牺牲，做嚟做咩咧？吓、啊，或者再谂一谂，喂，陆君子你听讲唔系亚视嗰陆君子，清朝嗰个啊？喂，佢够争取呢样嗰样乜乜物物啦？喂，嗰啲咁嘅百姓老百姓，喂最咩喺菜市口度掟你啊？番茄掟你生菜啊？系咪？咁有一个咁样嘅时候，你未系时候，咁咪唔好搞咯，唔一定要每一个嗱呢一样嘢就系、是，我又要奉劝嗰啲学生会啊乜乜乜，喂唔系每一个学生会上嗰场，一定要揾啲嘢出嚟搞下先安乐嘅，唔搞都得嘅，未系时候就唔好搞，唔好做啲无谓嘅牺牲，无谓嘅，系咪先？咁你点啫？你走去，你走去，你走咗去咁咪点啫？你走咗，你话俾我听咁系点啊？好啦，我当你有10万人咁啊，点啊？屌 CY 做特首嗰阵时，超过10万人嘅示威集会，即系声称啦吓，都不下5、6、7、8次啦，净系数都数到啦，喺政总嗰度，啱唔啱啊？吓、啊、又话几多10万人大游行，咁又如何啊？个议会都唔配合，个议会唔配合啊！叫你总辞你都唔肯啦，大佬。咁好啦，你话诶唔系喎，要啲因为咧。里面那些的议员都需要市民在外边去充权乜乜乜，唔使讲噶啦，2014年充过一镬啦，已经充权啦嘛，雨伞已经搞过一次啦，咪散咗咯。2016年系咪又搞过啊？咪割席咯，仲搞咩啫？搞咩啫？你话俾我听，点解你仲要牺牲啫？点解仲要咁戆居？我不嬲都呼吁依家啲人唔好再搞呢啲咁嘅无谓嘢，唔系一定要喺度搞呢啲嘢先安乐嘅，斗长命都系一种办法。点解我成日提李登辉啫？喂，李登辉做咗国民党员啊，以国民党籍嘅身份去参与直选嘅，佢都系，佢到最后一刻啊，佢先至表露自己嗰个嘅立场啊。呢啲咪服咯，系嘛？一定系有啲时间咧，系要忍嘅，冇办法噶。希望你都明白啦，就唔好即系。我知道你冇去，咁即系话你话好多人会去，我相信冇人会去，亦都唔系问题。咁又去嚟都冇用噶嘛，去嚟咩啫？去嚟咪系搭车翻屋企，屌！即系做唔到啲做啲咩？系咪先？ 仲有，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我住元朗嘅，咁咧有条天桥咧，之前十七一个天桥搞上立法会嘅。 咩啊？咩搞上立法会啊？ 即係之前我住元朗嘅，咁我一直都有留意嗰條十七億嘅天橋嘅，即係企喺元朗條十七億嘅天橋嘅。 嗯。 咁咧之後之前咧佢又擺上立法會嘅， 嗯， 傾啦，咁都好大爭議嘅。但係最尾咧，其實公務上都係救人嘅，但係咧班泛民人點解冇去到？尤其是歐樂軒，佢喺度內行。 哦，你講個表決係嘛？ 係，我佢應該內行冇投票。嚇、啊！跟林鄭平好似冇解釋過。 嚇、 啊！跟住我見到啊巴別塔啊，即係啊 阿亨利吓， 咁亨利咧就就喺就同欧乐轩有辩论过嘅，即系喺个评 论。我唔系辩论啊，纯粹阿亨利就俾人即系俾阿欧乐轩即系闹佢啦吓，俾欧乐轩就闹佢，即系就唔系好似好唔对题咁啦。我又觉得吓、啊，即系希望佢都即系都留意一下啦呢样嘢，真系吓。 但系即系如果要讲翻嘅话，即系我觉得即系决定权系应该讲一嚟。一嚟是破壞了那個景觀，因為那條天橋一嚟就大是遮住曬成個，係遮住曬兩邊嘅景觀，即係睇唔到嘅，同埋斬到多樹嘅， 係 唔應該過嘅。後邊又係特別貴，跟住就唔應該過，係爭議好大嘅。但最尾就過咗。咁咧我就有留意翻啦，咁睇翻撲街冇人投票咧，唔明公務小組救人嘅喎。咁你觀塘嗰個音樂噴泉嚟打飛機，咁呢個點啊？咁你歐樂軒準備去日本旅行，搞撚錯啊！搞撚錯冇搞撚錯，有我都 即系我谂都唔系净系佢啦，即系立法你要求啲立法会议员咧系去、嗯、即系好完整咁样去 full attendance 去出席所有会议咧，哇真系好奢侈噶呢、這个要求系呢啲工系好好打，话俾你听96,000元又唔需要打卡啦，屌你老母又可以经常唔出席啦，唔系净系佢一个啦，都大班人都系咁啦。呢啲咩工嚟噶？你试下翻工啊，一日翻一日唔翻啦，大佬俾人炒捻咗十世啦，系咪先？梗系唔得啦，我哋一般市民就冇呢个特权咯，所以啲人咪咁捻中意争96,000嗰份工咯。喂，翻又得，唔翻又得，吓、啊、又可以放暑假，七月八月咧就冇会期嘅。屌你老尾，真系咁，即系呢啲系乜捻嘢嘅？即系。所以咪咁多人争咯，咁佢嗰两个月唔使翻工有粮出噶嘛，阿哥系咪先？唔系停顿咗噶嘛，所以咪咁多人争咯呢啲工，唉，真系。 即系我好，即系我好唔，我系好唔想条天桥起，因为我喺元朗由细至到大嘅。咁一条天桥咧，就其实我一直咧即系翻学啊、放工都会见到条，都其实即系话，都算系即系坑佢凑佢咁都好啊。但系其实对两边嘅景咧系几靓嘅，其实系真系几睇落去几舒服嘅，一望一夜望过一望无际，即系似平原少少嘅感觉嘅。但系咧。佢今次咁樣起係遮曬兩邊景觀，直情係起咗個蓋喺上面打通曬全部。其實我真係好嬲，我見到真係搞撚錯，我即係即使我冇投票，即係喂大佬我揀，即係即使後面投撚咗啦，但我冇投嘅。即係你搞撚錯啊！即係我你話入議嗰啲資源做社運，做啲一做咗啲萬嘢出嚟冇啦。咁議會入邊做啲萬嘢出嚟冇投票， 哦、 大佬96,000交俾你，你咁樣樣唔開會得嘅咩？ 係啊，不過用我勸下你咧，就係、是。你千祈唔好即系亂嚟啊！對於嗰啲咩，即系依家喺度行興含含啊，咩喺度？喂，嗰啲咧唔好去啊，大佬，啲無謂嘅嗰啲係，即係我即係勸你啫，純粹即係你係，即係你都，我相信你聽我哋節目都應該有一段時間。喂，真係唔好去啊！嗰啲無謂嘅嗰啲係不作無謂的犧牲嗱，有啲益友咧講嘅咧啱嘅。阿 Alice 就話莊敬自強啱嚇 ，Andrew Chan 就話咧。个斗长命绝对系积极行为吓，要对自己健康负责。等到时机到啦，呢啲好紧要啦。吓，啲益友都明啦，即系希望你都会即系唔好咁冲动咯。如果对于有啲即系，因为我惊你哇，见到佢轻轻含含又唔知即系吓，即系要同佢哋癫埋一份啊咁样。喂，呢啲不值得做，喺呢一个时刻绝对系不值得做，因为系冇结果嘅。 我都好耐冇去啦，其实都冇去好耐啦。 吓，亦都唔使指望话可以咧。咩通过咩几多萬人啦、啊？喂，我都讲过好多百次啦。2003年嗰次系二数，因为当阵时共产党对于香港嗰个嘅掌控未系好似依家咁样咧，咁猖獗或者咁明显嘅。咁嗰阵时俾你玩到一次，而且嗰次咧系有一个人系好决定性，叫做田北俊。依家香港嘅政坛系冇呢一个嘅板块，亦都冇一个咁嘅人物系可以挺起呢个腰骨， 去倒锅的，建制派里面冇，系咪先？咁嘅时候咧，你就算下次廿三条咪一样，好似一地两检，我可以话埋俾你听，就将会好似一地两检嗰阵时嗰个立法过程咁咯，咪喺度嚟 vet 系嘛？跟住俾人赶一啲出去，有啲人投票落坐喺度，咪算数咯，一定唔会够票。而且他亦都覺得他夾硬嚟，亦都嗰個社會的反彈都不是咁大，你亦都冇得反彈，咁咪唔好反彈咯。最緊要等啊，夠長命啊，真係要嚇、啊，你相信等得到嗰一日嚇，唔係齋等嘅都係，咁你要等個時機噶嘛，係咪？任何嘢都係等過一個時機噶嘛，即係等於你反熱狗一樣啫嘛，係、哎，即係你等個時機係好緊要嘅。你一等到個時機，你等啦嚇、哎，真係最緊要咧，不忘初心就夠噶啦，唔使咩噶啦，依家嗰啲咩示威嘅曬氣啦，唉、哎，真係嚇、啊，希望你明白我講咩啊，勇。喂，咁啊，多謝你電話先。 好好好 ，OK， 好，拜拜。嚇，咪、啊、真係要語重心長咁樣去同啲益友講啊！呢啲遊戲係係，因為有啲益友係好衝動咯，可能會嚇。咁啊，興旺親仲喺處係嘛？ 喺度 係嘛？即係希望係，即係佢哋又明啦。希望我諗佢都知我講乜啦，係咪？係要等時機嘅，好多嘢都係唔係話你想。做就做是吧、啊、好我們繼續聽電話、啊、 聽到一個了是吧 聽多是啦 兩點鐘啦、 啊、 差不多兩點 兩點是啦因為呢 我三位 蛤 整個三位、 哦、喂你好點稱呼啊這位益友早晨 喂小明啊小明啊 是小明請講啊 喂沒有啊我今天打來呢就是、比較都不是精神勝利的只不過都有些感慨啦你記得大家看新聞是吧同埋其實我覺得神區你打狗是打得幾好的。 是打狗。 因為我覺得呢如果狗即是追殺啲即是追殺啲泛民嗰啲我意思是。 我知政棍是。 是是是。 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 其實大家民主如果不講理喂聽到。 因為我很愛護動物的不會打狗 哦你愛護動物的 是那些就是正棍、啊、 我覺得、嗯、其實大家即是不是說耶穌但是、 嗯、 其實大家信民主都是不要說民主的自足價值都是說其實在現實上因為大家都是沒有權的嘛、 嗯、 即都是希望有個制度去制約個權力令到自己受保護的嘛 是出於現實考慮的嘛 是啊 還有如果出於現實考慮呢如果泛民一日不死呢我們都是會收皮的因為如果泛民不讓他繼續存在大家繼續投票給他、 啊、 我們是永遠都脫離不到那個輪迴的、 哦、那當然是啦、啊、是啊我同意啊 即所以泛民你不即是神區你追殺泛民還有那些其實我很佩服 Gary 的真心 是 即我是沒有從事過任何即很正式或者大型的即是抹面行動的 我的能力就是可能我的能力是没有能力的嘛。咁但是。 什么抹面行动啊不好明白、 啊。即是你很难去你是很难打到个旧制度的。 哦。 即其实是旧制度来的嘛。其实泛民建制和、中共他们的本质都是权力来的嘛。 嗯。 即是泛民他做那么多都是打压自己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刚才 即是他本质是极权来的嘛。 嗯。 即是他本质是极权呢即是如果。即如果他们本质是权威我们没有人去从事反抗运动、 啊、 即是挑战权威或者什么呢是不会得的、 啊、 即一定没可能是反而是、 啊、 我觉得是。 不是你要鼓励一下 Gary 等他不要动摇啊知不知道 啊 是啊真的不要即支持他的认真很大勇气的其实他是要即虽然大家屌他说他粒水是很意大承受嗰壓力啊，同埋落街嗰個係佢咯，其實係應該支持佢啊，我覺得。 支持咁唔係嗰種壓力，我當然係會好明白啦，啊、真係。但係就即係作為一個從政者，就亦都要學習去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嘅壓力咯，嚇、 啊。係，同埋都係啲益友咧，即係或者包括我哋咧， 係 我哋其實係無名氏嚟噶嘛。 係。 但其實咧，嗰、那個。歷史是很緩慢地前進的但是其實 每一个公民咧喺嗰个时代咧，都系有参与嗰个好缓慢嘅进程咯。所以益友唔好觉得自己冇用咯。 哇，当然系啦。 我谂呢个都系你嘅精神啦，神区系嘛？ 我由2016年嘅选举已经提出呢样嘢啦。人系可以影响人嘅。啊，即系所以千祈唔好睇低自己嘅力量，呢个系必然嘅。喂，你系可以用你个心去感动其他人，啊，即系唔一定要讲耶稣话讲道理，你系用个心去感动佢啊嘛，呢个最紧要噶，呢个系。咁所以当然我亦都系好同意阿小明你所讲，就系话唔好睇低自己嗰个能力，吓。 系啊，真系唔好睇低，真系唔好睇低。即系巴士底监狱都系有嗰班好用嘅人嘅啫， 系 咪？先会攻陷咗噶。 系， 即系亦都，如果大家即系 吓， 我觉得如果我哋可以坚持住自己，相信自己唔肥咧，系对嗰啲为咗一啲运动牺牲咗自己嘅人系唯一嘅报答咯。 同意啊，吓，梗唔好 嗰啲唔系我哋， 嗯，唔好再作无谓嘅牺牲，嗯，啊， 系，但系我嘅意思系话，我哋嘅坚持就系对于佢哋嘅唯一回报咯。如果我哋都放弃咗佢哋，就好无谓噶啦，牺牲得，即系入咗去坐嗰啲。 嗯，系明白你嗰个讲法。 系啊，即系大家都要，即系要真系相信自己系喺个 movement 里面系有角色咯，就系、是、咁样啫。 好，喂，咁啊，多谢你电话，小明。 系好嘅，好。 OK， 好，拜拜。好啦，咁啊，即系希望就 啲泛民就系乜都唔好讲。你讲个合理先，人哋做咗几年。 喂，我都系咁讲啊。喂，我都唔系同你讲政治立场啦，已经系屌。 讲合唔合理啫嘛。 系啊，你都唔合理啊。 咁你话话咩协调？咁一系你乜你机仔都冇得讲啦。咁人哋做咗几年，咁你呢几年你谂参唔参选嗰阵？ 吓、 啊，你系会唔知呢个区发生咩事噶嘛？ 梗系知啦，屌你老尾，真系喂，会唔知嘅咩？泛民跳你咩个情报科仲劲捻过我哋啦，系咪啊？ 一系你唔好讲咩协调机制咯， 嗰个就其实系用即系假协调机制嘅名义去阴点咯，其实就阴点机制咯，边有协调嘅啫？喂，人哋讲到明话写嗱，就算阿郭俊头先打电话嚟，佢都踢爆啦。佢一五年走去所谓即系佢系东九龙社区关注组，佢所谓同民主动力嗰个嘅协调。都是要 through 一个民主党的党员去知会民主动力嘛。喂，他是没有一个恒常的机制或者报名表格或者是 whatever 一个公开的机制是可以给得到一个普通的市民去登记或者是去什么他还要嗱，头先 又要政党支持。 头先阿俊阳也讲了定是 Gary 讲啊，他说即如果是要参与这个协调机制是需要有政党的背书和支持嘛，那你怎么一个普通的人怎么会有政党的背景呢？如果一个人有政党的背景他已经入了那个政党了，一个人没有政党的背景怎么会有政党的支持？屌你老尾，真是 还需要协调 的，那需要什么协调？ 如果入了个党的 话，是啊，你入了个党的那个党自然会指派你去那里选的啦，那不如回到你们寡头垄断的时期用好啦，你自己几个人几个党，公民党、民主党、民协几个在自己打晒龙通咪得咯，咁仲使乜其他人去选啫？ 即系讲合唔合理啊嘛？呢个真系 都唔系同你讲紧咩本唔本土啊？屌你老尾都冇讲咁捻多嘢，冇同你讲咩政唔政策啊？咩都讲 你 嘥气。 泛民俾人打压，我都讲噶，有时 系啊，我哋都有是其是非其非噶。喂，咁但系你呢啲屌你老尾，直头系欺压嗰啲嘅区佬啊嘛，咁你唔啱啊！呢啲一定要讲噶，大佬唔讲出声。喂，呢啲人冇报纸都唔会登噶，呢啲屌你老尾。 报纸咧系话咩陈乐恒系咩代表本土，次前代表民主派参选噶嘛？ 系 报纸系讲呢啲咯， 报纸咪就讲佢咯，捧佢咯，苹果 日报解票咯。 喂，其他嗰啲报纸亦都唔会讲咁深入，唔会将呢啲咁样嘅黑幕讲出嚟噶嘛。我哋都断线断咗几次啦，屌你老母，搞到我哋嗰个 YouTube 断绝禾虫咁捻样，扑街！即系嗰个重温。 即系大招嗰啲咩蔡耀春廿年不放弃嗰啲咯。 吓系啊，咁 呢啲 咁，所以我觉得 你不受即系不受佢哋控制嘅人 咧。吓，所以我觉得我哋呢个平台系要继续存在嘅，大佬。如果我哋呢个平台唔捻存在，喂，咁点样嚟到去即系帮呢一啲嘅？嘅區即係做地區工作嘅人發聲咧，係咪？哇，好慘噶，好多冤屈嘢啊，大佬真係。好啦，我聽多個最後一個電話啦，今晚嘅。 最后一个啦，呢个真系坚，最后一个系坚，尹兆坚个坚啊！ 你坚个尹兆坚都好流 嘅。咁啊，坚个流定坚啊？系坚叔车房啊！唉，我睇下佢瞓咗未啦吓，呢、這个益友。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今晚搞到我哋 waiting 低晒。 神区你好啊，喂，神区。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啊，喂，我叫广奇啊。 广奇，请讲啊。 系啊，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打嚟嘅，不过就因为讲开本土运动啲嘢咧，其实就其实我哋本身呢啲即系我哋即系叫中年啦。 系。 咁坦白讲句，即系我对于即系本土之争呢样嘢咧。即系两代啊，即系两代人嘅争斗咧，即系我系几认同嘅，即系尤其是我听即系某台啦，某有台讲嘅，即系佢讲得好捻啱，佢好似今日咁讲，佢话花胶台啲捻嘢有时讲啲嘢，真系好捻仆街，好捻唔负责任。 系 老实讲，你而家花胶台嗰啲咁嘅蛋散，全部上晒神台嘅，咁抗争嗰啲系僆仔嚟嘅， 系 即系叫做乜都冇嘅呢一代， 系 你叫嗰啲僆仔去同你哋去。去即系佢都叫为自己去争取啲嘢，你哋啲老士做下嗰啲乜嘢，由以前到而家，由回归后开始所做嘅嘢，不论你嗰啲政策上嘅、立法会嘅，就算议席嘅，所谓嘅、大家点样去配合去选嗰啲，全捻部都系挂羊头卖狗肉嘅，呢头讲完咧，转头后面就屌你咩督，即系 V 老督嘅，咁你可想而知，其实本土嘅运动真系其实。我有时都认同嘅，即系冇人去做大台主持咧，或者系牵动个运动咧，系争啲嘅。但系发觉俾呢啲捻样咧，有时咧借头借路咧牵咗之后咧，你系发觉根本就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你唔使睇你而家最近嗰啲所谓嘅政策一地两检极速通过，屌你开会又冇捻咗影嘅，屌你咩？即系好似你有台佢哋讲得啱嘅，我投你班捻咗入去，屌你本来系谂住即系。A 唔得，咁啊 B 队上去，即系叫本土 B 队啦，叫做嗰阵时我哋以为系，咁你去帮我哋争取啦。你老尾乜都争取唔到嘅。次次佢哋即系有台话斋选捻完啦，或者嗰日啲政策即系极速通过啦，投票唔捻够人啦，就话哎呀今日系即系民主嘅最悲哀日。屌你老尾，即系好似话斋即系唔好讲名啦。阿边个话斋？屌你咁即系选你去把柒咩？屌你老尾，啱啱先你讲得啱啊，神区九万几蚊，我就选呢啲捻咗入去。你话做咗啲咩？好似欧乐轩嗰啲咁啊，即系嗰啲啦，系咪先？你都明啦。你选入去真系咪托铁啦？屌你老味，做唔到嘢嘅，啱先？每次净系多米咯，三米，跟住有电视出现嗰啲，咪见到好似哦抗争咯，其实都系做样嘅。屌，即系所以有时咧啊，讲得啱嘅，你哋真系要安呢台咧踢爆啲人家产，即系完全系做唔到嘢嘅。 系，我知住有踢爆呢个真系。啊，因为 系咪先？你睇下，你唔使睇啦，就要即系早坦白讲长毛啲，即系回晒堂啦。坦白讲句，我唔系搵乜嘢，即系佢之前嗰啲所作所为，即系无神论嗰啲唔好讲添啦，系咪先？但系你睇到佢啲真系完全系，屌你咁讲真，咩叫托派托条捻咧？讲得俗啲讲，你都睇到啲真系完全唔得咯，啱先？ 吓，不过 你而家喺个民主运动，我睇个结果嘅啫，我净系要个结果。咁你而家做啲咩？所謂啲一地兩檢，即係地鐵嘅，即係叫講得坦白啲，即係全部嗰啲豆腐渣工程，屌你有冇人負責？咁你啲民主派去撚咗邊啊？請問你哋入去嘅時候做咗啲乜嘢啊？ 六月十七號啦，準備放假噶啦， 係咯，淨係話暑假就話去撚咗。唔知去边度咧，又话个仔有问题啊，跟住又话要去放暑假。 嗱，暑假咧就公民党搞咗个全公民嘅南韩嘅，即系嗰个旅行团吓，咁、可以大家可以报名，就由咧呢一个梁家杰同埋杨岳桥咧就领队啊，就去南韩旅游啊。咁啊， 每一次都系嘅，好，因为香港嗰啲主流传媒又唔捻讲嘅，佢哋表面上又抗争嘅。到时定时定后咧埋位咯，哦，上去边度边度考察咧就好捻 friend 嘅。 吓，咪 C Y 就已经讲咗啦。喂 ，C Y 个评论好到肉啦，佢哋喺度扮反高铁，迟啲都会去搭噶，放心啦，一定要搭噶。 系啊系啊系啊， 放心啦。 完全我认同啊。 喂， 我 认同喎。 香港咧，系你讲先啊，神区。 喂，我认同阿 C Y 嗰个论点，佢根本上就好熟泛民，喺度扮嘢吓。又扮反，喂，因为呢个 系一气连贯嘅，我觉得佢成班 喂 都系 一地两检由day one开始啊，泛民就冇反对，系焗住有啲人喺度嚟话反对， 佢先至扮反对，亦都系为反而反。 陶谨申话咩噶？ 陶谨申嗰个方案系咩咧？陶谨申一早讲咗话，一地两检系可以参照深圳湾嗰一个嘅方案。 即系将西九龙划块地俾内地，即系佢咁讲。 咪系咯， 就避免一个掟铁路发争议。 系啊，冇错。但系根本成条铁路个益处本身嗰个成本效益，就算经济都好，系冇效啊嘛，冇用啊嘛，对本土。屌你坦白讲句，你问十个嘅，真系本土，即系香港嘅打工仔，有几捻多会搭高铁上咧？冇捻玩啊！ 你唔好讲呢个问题。 有高铁你都系，屌你咩黄江过关啊嘛，深圳过关，卢过关啫，冇玩啊！ 唔系你唔好讲经济效益先，而系讲紧佢哋对于一地两检嗰个立场啊，就算纯粹呢一个一地两检嘅立场。他们一向都不是坚定地反对的，所以不需要对他们指望、啊、所以刚才我跟阿勇说他还说可以，即他还期望可能很多人会去，即是市民会反对，是不会去，因为泛民本身就没有一个很坚定的反对的立场。喂，是由陶谨申那时候开始做代表去说，喂，没有其他人出来说过话这件事有问题的。喂，他还说要参照深圳湾的方案，是很清晰白纸黑字讲了的，很早期是已经讲了，还大家帮中央政府帮特区政府想埋在怎样不违反基本法的规定的底下来到去实施一地两检。唔该大家，喂大佬，有没有看报纸，有没有看新闻的，真是怎会期望他们带领得到去反对这件事呢？因为他们是想了很多方法，是帮埋他们想去避免违反基本法。屌你老尾，真是一定要将这个事实提出来。 是根本是这个面就是抗争，其实他暗地里就 抗什么争议，他直头是要帮政府去想埋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违反基本法的底下是实施到一地两检啊，不是去抗争啊，不好意思，你去抗争啫嘛，屌，他都没说去抗争。他没有讲过啊，之后收尾外于可能有的多民意话去反对，那他就扮下反对咯。他从来都没有追求过要反对，他从来都要追求 是博米那一刻出来就说，哎呀，今天真是最可悲的日子， 我都不知道可悲 的 什么，我真的 我撑他啊， 我真的 不知道巴教台说那些，完全是多撚如之前早几个月前你问巴教台的全部未死的，即我成日都说老人上烟齐来就很惨的，他就很惨的，全部有记录的。你哋花椒台之前嗰啲城寨嗰啲咁，坦白讲句，未选之前同选之后都全部有晒记录噶啦。你哋自己讲，全部都话又话系鬼，乜柒都系你讲嘅。好啦，到转头拉捻咗啦，又话唔系咁，又话阴谋论。屌你乜神又系你，鬼系你，嗰啲戆鸠鸠嗰啲黄丝嗰啲，坦白讲句，我哋即系有啲识嘅，即系对政治冇咁关心或者冷感嗰啲，有啲中老佢哋本身都系，譬如七十年代嗰啲或者七十后、八十后，或者六十后啊，仲有啲未即系上一年嘅嗰啲，佢哋本身可能喺事业上，可能翻工，佢哋个即系个政治环境根本系叫性冷感嘅，根本冇得理，即系佢唔会理政府啲嘢。 系 咁，佢听埋嗰啲黄丝花胶嗰啲，好似好捻民主啊，嗰啲城寨啲，但其实听全部有毒嘅，坦白讲嘅。其实你哋后生辈可能就好啲，因为点解？你哋有得比较嘛，你哋有进步，上网揾资料嘛，所以啱噶。屌你咩？有啲台真系要踢紧爆嘅，都即系佢讲啲嘢，其实好似好有即系好有逻辑喎。但系你谂翻几个月前又系你讲话系鬼嘅，好啦，到头捻完嗰啲啦，又含泪投票。屌你咩？真系啊！你老友话斋，我连已经射捻咗落海啲票都唔肯投，你冚家铲，你又自己投入去咁点啊？你好似你而家嗱，真系嘅一地两检极速通过，第三次啦，已经上会啦。是咪先？跟住哦，放暑假啦，咁就过瘾咗啦。转头咪净系波米嗰几下喺捞路上去啊，企台啊，嗌两下，咁点啊？ 佢嗌嗰个系冇意思， 屌你都冇用啦，系咪先？冇意义嘅。 冇反对过。啱啊！喂，咁啊，广奇，喂，多谢晒你电话先。 唔好啊，系。 O、okay, K， 好，多谢你。 大家真系信下啫。 好， okay, 多谢你嘅电话。 继续啊，支持你哋。 多谢多谢，好，拜拜。 拜拜。 咁所以咧，我都系觉得我哋咧呢、這个平台都要。即係值得係繼續存在咯，因為喂我哋係咁泛民有啲有潛伏咗喺度，即係喺度發揮作用啫。咁我哋都要即係做一個你話抵抗又好乜嘢都，即係我覺得係我哋都發揮緊我哋嘅作用咯，就係、是、去踢爆呢班友啊，或者使到佢哋嗰啲嘅陰謀不能夠得逞啦，包括咩捧黃亞文啊、咩陳樂行啊呢扎。喂，呢樣我哋係有個責任。即是有个所谓道义的责任的是、啊、即是没有金钱上的责任，屌你没钱收的，这真是惨、啊、真的。但是就、这个平台我觉得都是 即系值得继续存在咯。咁啊，即系冇做，总之做到就冇兴趣做为止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就亦都多多支持俾阿拉啦，系嘛吓，真系钱啊冇啦，俾下拉啦吓，多谢大家啦。即系咪系我都系要有阵时，因为真系睇唔过眼，冇可能系俾呢班咩，即系上咗位嗰啲，即系好多人闹啦，系咪？喂，未上位嗰啲。大家都要提防佢，唔好俾得到呢一班人咧，吓、啊、系即系上得到位啊！上咗嗰啲好难拉翻佢落嚟嘅，未上嗰啲就要踢爆佢啊！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又会即系帮帮手啦，系咪？真系益者三友啦，咁啊！总之系我哋都会继续吓、啊、坚守个岗位，咁啊，兴旺诊。在不在啊？ 在 喂，咁啊， 坚守还坚守，下礼拜我唔得闲咯。 系，唔系你通知咗我噶啦，咁我就会另作安排啦，系咪？咁我哋希望即系尽可能就连续，即系每一个礼拜都起码同益友见面一次啦，就唔好即系走咗去嘅。我都即系呢一个系即系除咗过年啦吓、啊，即系希望我哋又做得到咯呢样嘢吓，因为乜呢个平台系有必要存在，我觉得系。因为你唔单止系咩噶，你系屌你知噶啦，我都好捻积极去参与啊嘛，有阵时吓， 积极去咩？ 积极去屌你咯，你人哋选举你都去搞埋一份。 我系谂咩积极去马场场摸下你。 我积极去马场，唔系喂，咁你呢样嘢，我觉得我又唔会过火喎，因为我不嬲嗰个角色都系咁样噶嘛，系嘛？咁希望大家益友又会将呢啲嘅信息传递开去咯。咁我哋试下下个礼拜联络咧，就系港语学嘅一个创始人啊。陈 乐行 吓？ 陈乐行啊？ 唔系，陈乐行会接受我哋访问，你放心啦。屌真系，港语学有好多个嘅创始人嘅。咁但系依家只不过系将呢个平台咧，就变咗佢个人上位嘅基地。咁我哋希望下个礼拜可以揾得到佢上嚟现身说法。讲下唔系陈乐行啊吓，系另外一啲嘅，即系已经淡出咗嘅创办人啦吓。希望佢又讲下嗰一个组织啊，由当初成立嘅起源，到依家点解会变成咗佢一个个人嘅独裁嘅上位平台咧？咁样吓，咁我哋就会即系下个礼拜会讲嘅，因为今个礼拜都。斷嚟斷去都好撚冇人啊，大佬即係好影響 waiting 啊，你知唔知啊？上緊去千幾嘅時候，突然間斷一斷，又跌到落九百幾，再升翻一千，屌你咁又斷一斷，啲益友冇人噶啦，你明唔明啊？斷絕禍重喎、啊，跟住仲衰 YouTube 嗰度斷九啊幾次，嗱、那、嗰個重温 過都冇人啦、 啊，梗係做係啦，係會好影響個心情啊嘛，做嗰個冇人嘅其實係會，大佬，屌你老味，你唔俾我講都冇用噶。你啲啲咩？即系你整到我个线窒下窒下，咁咪点啫？屌你都冇捻再用，我下个礼拜又讲，你点啫？你个礼拜整啊？你整咗几多次啫？即系我唔知系边啲人士整啊？因为我哋自从换，我已经换晒啲线啊，换晒嗰啲，即系已经唔系用 router， 我直接驳 LAN 线嘅啦，已经系你明唔明啊？咁都会断嗱，已经我哋冇事咧。就最近嗰十集八集都已经系冇事噶啦，系咪先？之前 WiFi 会断，屌你老母驳 LAN 线都断咧，好有问题咯吓、啊！因为我做节目之前一定系熄咗 router， 熄咗嗰个嘅 modem， 就再开翻 modem 咧就唔开 router， 就直接驳 LAN 线，就冇一啲即系抢线嘅问题嘅。Now TV 就掹埋线，就净系得一部电脑嘅，一咁都断九啊几次就好有问题啦吓。啊咁啊，但系亦都系今日，因为世界杯啦，系咪？咁啊会有啲影响嘅，都可能吓。 咁有关事 吓？ 有关事 都关噶，应该大佬。屌你咁卵用，同世界杯同时去斗争， 我都搞到冇得睇。 咁嗰个秘鲁对丹麦就好细蚁啫，0-1。 丹麦对人睇啊！ 啲丹麦嗰啲你又睇埋咩？你有买嗰个通行证咩？ 有 啊，喂，你有啊？几多钱啊？ 买我续约嗰啲乜鬼嘢送啊？ 咁唔抵喎，你续约可以送大样噶嘛？ 送俾你啫，佢送啲裤笋俾你啲仔啊。 唔系你冇去争取啫，有其他嘢送噶？ 送咩啊？ 送咩？送电话都有啦。 唔知。 知喎、 啊。吓、啊，不过唔系 iPhone 啦，仲啲贴贴嗰啲。喂，嗱，下一场克罗地亚， 送个小米俾你。 唔系，下一场克罗地亚对尼日利亚，你有咩睇法？兴旺橙。 咁两个都冇乜往绩对碰，点知啫？ 哇！你要睇往绩啊？你方生嚟噶？ 我即系好难估啊嘛！呢、這个即系两队都唔系特别标青啊嘛。尼日利亚都有好多球员系咩噶？ 系咩？ 系外流欧洲揾食噶。 吓、啊，咁你会即系比较称先边队，或者你会觉得边有盘咧？因为你唔一定系买主客噶嘛，你可以买大细啊。 即系呢两日都买，即系估中咗。 咪你估中冇用啊！你冇真金白银买先，你买五十蚊。 咁、我系买五十蚊啫嘛。 你起码买200蚊啦，买五十蚊。 黐线嘅，你咁多钱。 唔系我多钱嘅问题，个赔率咁低，你仲买五十蚊，咁你咪得个你 我个赔率高过你， 咁你都系赢两嚿水啫，五十蚊仲五倍。咁啊，你下一场啦，你唔好讲经啦，你下一场你有咩嘢心得先？ 冇 啊呢一场，咁听日咧 冇啊冇噶啦，唔使夹硬买噶嘛。 唔系咁，听日有三场，你有冇心得啊？听日都有三场噶， 三场哥斯达黎加呢啲你唔熟嘅嘢就唔好买啦。 吓 咁德国对墨西哥呢个就唔知喎，德国近几场嘅友赛都鸡鸡地喎，不过德国就好衰，因为成日友谊赛咧，佢都 hea 踢德国嘅练兵。 唔系呢个咧，德国咧，我觉得啊吓，佢让一球咧，我觉得可能买主胜会稳阵啲咯，虽然得1.42倍又即系就乏味啲，但系让一球，我惊佢赢一球，咁你就。即系我惊1-0啊，或者2-1啊咁样啊，咁你咪即系走盘咯， 即系好难讲啊嘛，德国。 因为佢因为马会最衰一样嘢咩咧？如果你其他嗰啲即系外国啦吓，嗰啲网站咧，佢个让球盘唔会得，屌你老母得一个噶，人哋好多个盘噶嘛，即系等于依家马会都系啦，大细盘以前佢都系得2.5球或者3.5球，得一个盘嘅啫嘛。 系啊。 咁但系依家佢都整咗啦，2.5球、2.5球、3球、3.5球咁样，佢都好多个盘啊嘛。你一定要咁样，你先可以吸引到即系嗰啲嘅 狗会系贱格啊嘛。 喂，你真系贱格，你屌你咩？你开一个盘就 屌你已经垄断噶啦， 系啊， 仲咁鬼閪。 喂，可唔可以开一个即系平半啊，或者系半球啊，系嘛，或者半一啊，咁都好啊。屌你，真系规定系一球嘅，咁你1-0咁咪走盘，咁点买啫？是不是你比如说半一这样那都吃半格啊，最多买大一点啫。屌你不能是 1.86, 即是多鸠鱼，即是这些盘其实 很多场都是这样。即希望马会会改革一下。不知会改革一下咯。 马会是不会改革的，没竞争，是不是改革的你焗到。 那好像比如说哥斯达黎加那场那样。屌你老妹，你那个哥斯达黎加就受让平半嘛。屌你个已经升到 2.31 水好差转盘啊，屌你老味，真戇鳩嘅真係。喂，你係咪起码呢场应该让一球球半啊，低水嘅一球球半，而唔係极高水嘅。屌你咩让球盘卖撚你 2.31 都唔转盘都有嘅，真係。即係呢啲咩组织咩机构嚟㗎係。 咁你吹唔涨呀，因为你够唔够膽买外围呀，犯法嘅。 我当然不会鼓吹人买外围啦，但是你这个是很离谱嘛。喂，哪有让球盘，屌你老尾 1.642.31 这样都不转盘的，真是西沟来的，真是服烂了他。喂，通常如果低一点，起码你或者开多个盘出来一球球半，是吧，或者球半两球或者怎样，你不可以这样的嘛。喂，还有马会的广告也很离谱，找艾威去做那个广告。喂，咩争卡数20万咧，就叫人哋唔好买外围咧，又话惊住咧收唔到钱啊！ 咁 喂，唔系赢紧 啊嘛！有单新闻啊，喺香港赛马会买赢咗，即系买咩国球大买中咗都收唔到钱啦，仆街！ 因为佢嗰个赛果嗰个确认出现咗问题啫，嗰个，但系佢嗰个系鼓吹赌博嘛，直头嗰个广告系，即系佢鼓吹啲人赌博咧去翻身咧，然之后去找卡数，话呢啲好有问题嘅观念系。喂，有冇可能？因为艾威咧喺个广告嗰度咧就系走去买外围，就博中咗咧就冇钱收。咁咧佢嗰个广告咧就话咩咪买外围啊，收唔到钱啊咁样。喂，你好离谱嘛？呢啲系你明唔明啊？ 即系叫人 即系争卡数赌波啦， 争卡数赌波啦，不过要喺马会度赌，就唔好赌外围啊，外围收唔到钱，咁马会都唔一定收到，唔系赢紧噶嘛，大佬。 同埋你个赔率系衰啲啊嘛，你就咁。将两边嘅 低水啲嘅两边都，同埋佢最离谱就系一样嘢，依家我哋强烈谴责明光社个蔡志森啦，屌你咩见到广告仲出嚟示威，喂鼓吹赌博广告，我呢啲赌客啊睇落都觉得有问题啦，有冇可能争20万卡数走去赌外围波啊？ 即系赌波你有闲钱咁咪去沤两下咯， 咪系咯，你鼓吹啲人即系争卡数就要去赌波翻身，仲要争廿万添。即係嗰個廣告嗰度寫住，即係呢啲係好離譜嘅廣告咯。希望明光社就會即係發聲啦，我梗係唔會發聲啦，關我撚事咩？但你係作為一個耶教嘅，成日叫人哋捐錢嘅組織，你應該係發聲啊嘛，冇啊，冇啊。 呢個鄭尊貴的鄭松泰議員發聲啦，成日因為你爭邊個就借啲話自己好憎人賭錢。 係啊，再發聲啦！屌你老母，唔撚講。得我哋喺度讲，嗱，我都是其是非其非噶，呢样嘢我都非其非噶。虽然我系赌客，我都觉得佢离谱噶，呢即系灌输呢啲咁嘅观念，但我唔会去发动啲咩去投诉噶嘛。呢啲佢哋嘅职责嚟噶嘛，佢哋监管不力啊。咁啊，希望就系呢一个即系。看看 我有狗会反省一下啦， 反省一下啦，同埋咧下个礼拜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赛马，即系欧洲嘅赛事，因为下个礼拜三咧就冇呢一个嘅赛马嘅，知唔知啊？即系有八日咧，即系七日啊，连续七日冇香港嘅赛事，但系咧就有英国嘅转播赛事，咁所以下个礼拜咧就十九、二十、廿一同埋廿三号晚咧啊，即系二三四六。晚上咧都會有英國嘅轉播賽事嚇，咁啊大家留意啦嚇，跟住即係賭到係啊，每日都有六場馬跑啊！ 馬唔識啊，不過足球世界盃就唔好買熱門啦，成日爆冷。個熱門個賠率又唔會吸引， 熱門 爆冷爆得多， 熱門應該唔會有好多人買啊嘛。 即係賠率都唔吸引你。 唔系我，唔系我先会买嘅啫，一点四。 你啱啱冰岛，你都即系阿根廷都和冰岛咯。 嗰个我冇买，因为嗰个真系冇，因为冰岛第一次参赛，根本直头冇资料，点系啫？我都系睇数据嘅，屌我唔呃你。咁但系佢都系第一次，咁我都买啦呢啲。咁你纯粹赌运，不如去即系咧。如果纯粹赌运咧，我觉得吓赌百家乐好过啦， 又快， 唔系又快。唉，几 你真系你艾威拍架嗰啲广告嗰个啦， 艾威有个出咗本书噶，唔知咩赌博圣经啊嘛，你唔知啊？ 有边个出嘅？ 香港出咯，有一本真噶，你大家上网查啊嘛，我吹水啊，真系有噶，艾威出咗本赌博圣经啊，胜利个胜噶， 哇！即系百家乐，你合埋眼装狠和，佢对一个赢啊赢，输啊罢就。 唔系，嗱，我冇买佢嗰本书，所以我唔知佢写乜啊。 即系如果你要赌波嘅话，你有赌，即系如果你系赌运气嘅话， 赌运气我真系唔会即系眯埋眼咁赌咯，因为即系学你话斋，唔熟就唔赌噶啦。 有啲人唔熟就赌啊，好多咁嘅人 咧。如果唔熟照赌咁好难，喂，即系黑啱啱嗰场我都系睇嗱，依家即系。未开始三点先踢，喂，我都暂时睇好克罗地亚，我觉得清先少少。点 解咧？ 冇得解。 喂，咁你睇数据，你都咩数据啊？ 咪纯粹睇数据咯。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嗰个个人少少心得咯。但我就唔买佢。 你唔好信个世界排名喎 ，FIFA 世界排名。 唔系，我唔系睇佢马会嗰个提供嘅数据嘅。喂，佢让半一咧，我就唔买啦，因为随时食半格，咁我就买主胜吓。 1.63倍唔好买啦。 1.63唔买，咁你买五嚿水都执咩啦？5.63都执三嚿几水啦。咁仲有三。 咁你个风险咪一样扩大啊？ 咩扩大啊？ 你买五嚿水同买50蚊嘅赢嘅机会率系一样嘅啫嘛。 咁冇关系噶，咁你话赔率低啊嘛？ 咁啊，即系佢热门，即系佢即系又唔系赢紧咁样？ 咁冇赢紧啊，巴西都 冇赢 紧， 一点一我都 欧十万落去啦，赢紧嘅话。 冇，我冇话赢紧啊，咁即系你话个赔率1.63低啊嘛，我咪还买五嚿水咯，黎飞。但系 输咪输五嚿水啦。 咁有乜问题啊？唔系赢啊，输啊，大佬啊！但系你让半一嗰个咧，分钟食半格就仲戆居啦，1.91即系除翻即1.45啊，咁嗰个1.45啦吓，嗰个就我觉得仲衰啲添。如果因为佢即系如果赢得一球嘅话就吓、啊、就执半格，咁我买系主胜啦，唔系直觉，唉，我唔系靠直觉嘅，咪老点啊，大佬咩直觉啫？即系，唉，我费事讲啊。咁你可以唔信嘅，你当我，你咪当我直觉咯，系，你咪当我第六感啊。 根本就系第六感。 咪你咪当，唉，冇所谓啊。我点讲俾你听啫，系嘛？ 喂，咁你话睇网，即系睇数据，你睇咩数据先？ 我自己整嘅嗰个数据系，我唔会同你分享嘅嗰个数据库系，话俾你听，唉。总之系我自己，我亦都冇得解释，亦都唔会解释，系嘛？呢啲我自己嘅私产嚟嘅，因为系唔会解释嘅。啊，总之你就都唔，亦都唔系赢硬，系嘛？咁你总之保持个胜率60%就得噶啦，60%咧就唔会输死人噶啦。你个胜率系，亦都系要有60%先至可以打和噶喺马会嗰度，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平均买100场，你如果赢少过60场咧，喺马会某嗰度买下都输钱嘅。你唔信你自己揾本簿仔做低个记录啊！ 咁你睇赔睇埋赔率啫喎，你买10场， 咁当然你唔 清嘅都系一点。 屌，咁你当然唔系叫你买，唔系叫你买半场细嗰啲咁嘅无卵谓嘢啦，嗰啲我都唔买啦。咩半场球半买细系咪1.1几倍嗰啲唔系讲嗰啲啦，讲啲正常嗰啲让球盘啦，系咪？嗰啲就无卵谓啦，嗰啲就1.1几就吓，嗰啲买1000蚊先中100几蚊啊！ 你话赔率低，你买大啲 唔系，我不嬲喺节目讲过噶啦，低 讲过啊！ 我不嬲节目讲过，赛马低过15蚊就唔买。咁你啲1.1几我都唔会买啦。如果波嘅话，我有讲，你冇留心听啫嘛。 啱啱你讲啊嘛，我话嗰只咪克罗地亚赔率低，咁你又买五嚿水。 咁你觉得要几多倍先至系值得买咧？如果主客、啊， 咁你起码2倍3倍嗰啲啦。咁你太热嗰啲，佢又有机会输嘅。咁你搏啦， 两倍都系有机会输噶啦。咁你不如买10倍嗰啲先买啦。 咁你10倍都要睇啱，你咪买咯。 咁可以啊，睇啱咗1.63倍有乜问题啫？ 咁咪唔值得搏。 咁你唔值得搏，你咪唔好买咯。你都冇户口。 我都话排队嗰啲人咪唔识落飞嘅咧。嗰之后排啲人喺度画咁鬼耐，嗰之后买波 吓。依家边人排队噶，得啲老嘢排嘅啫嘛。 我屌你啊！ 即系正常都喺个网嗰度。 我排队咯。 唔系你有冇好排？因为上网有得买噶嘛，我哋。嗱，因为我啱买咗啦。 做你好运啦、 啊。哦，咁啊，多谢啊，成你贵言啦，系咪？ 我同你买马会改革下啦，排队都揾个阿姐讲好运，好运好咪揾啦，收爹啦。 喂，好运都叫人收爹啊？唔通叫你祝先生？ 烦啊嘛！呢个 先生祝你祝 你 输钱噶嘛？ 搵个引啲职员喺嘛？多谢多谢咩？欢迎光临！你讲到冇神气，你唔讲好过啦。 哦，咁冇噶，即系等于港铁嗰啲冻企水鱼啫嘛，即系叫你排队。 讲到人肉录音机咁，你唔好讲。 哦，咁佢嗰个知嘅人工冇林瑞麟咁高，系录音机嘛？ 讲系 OK 嘅，我觉得。 唔系你，因为你冇嗰、那个，你冇红卡或者银卡啊嗰啲咧，你要排咁耐啫吓，我又唔使排嘅，因为 咁你唔觉得佢好烦嘅？ 因为我冇机会可以听到佢，因为我唔使排。 唔系你俾完钱佢就即系你买乜都好，佢同你讲个好运噶嘛。 咁我排嗰个队我又冇留意喎、啊，呢样嘢。 你冇听诶？买六合彩啊，买波啊，买乜都话好运嘅。 我冇留意喎，因为我唔使排队咧，我好快啲动作。 唔系你有同佢接触，佢就同你讲好运噶，即系唔系排队嗰阵同你讲啊？ 咩吓？ 你有同佢接触，佢你就佢即系你完嗰下，佢就唔会同你讲拜拜，会讲好运咁。 咁会唔通佢同你讲阿近嗰句嘢咩？因为先生祝你吉人天相啊！ 咁完咪完咯。 哦。 咁你百佳咪即系收完钱就算噶啦。 百佳唔系都有多谢帮衬嘅咩？ 唔系个个讲啊。 唔系。 即系冇必要强制性咯。 唔讲嗰个可能系违反公司规矩噶，依家七十一都有讲噶喎，买嘢。七十一都会多谢噶，多谢。 有份表啊，跟住成日唔跟啊嘛。 咩啊？ 佢有份表。 吓，咁可能马会都有咧。 咁马会执得咁严，咁嘥气咯。 但可能唔讲会激发有啲一啲嘅人嘅情绪噶嘛。 唔讲激发情绪。 系啊，点知讲咗都激发你情绪啫？ 我有咩情绪？ 我你无厘头噶，俾人讲阿姐讲多谢，俾你屌两句真系啊！ 我觉得即系讲到日做录音机 咁。 咁点 解你唔上网买？唔好喂，网唔系好明啊！咁点解你唔上网买咧？你买嗰啲 咁点解我要上网买？ 你买$50啫嘛，上网买得啦。 咁排队买都得噶？ 排队买咪嘥时间咯。你又冇 时间多啊？咁啱咁成日唔系常常到噶。 你又冇红卡排咩啫？ 你咪串我啫？ 唔系串你，咁你又排隊？ 喂，你即系咪长毛化？ 喂，你排队你 冇红卡，冇买啦。 你话买你又排队，你系嫌第一你又排得耐，第二就系排到去柜位。 我排得耐啊！ 嗰、那个阿姐同你讲，唔系你串我，你又唔识填飞嘛？ 佢 系唔识填啊嘛，你有啲唔识填飞咪阻住你咯，买到去又乱。 你填飞另一边咁填完先要排队 啊。有啲人填完都错啊嘛，买到去又要同阿姐讲，即系嗰阿姐又要再 verify 一次你买乜噶嘛。有阵时啲人填错都系咁噶，即系买到柜位再扰攘一轮先至到下个噶嘛。 咁佢咪唔识填飞咯？ 吓。咁啊，希望你有咩啦，佢祝你好运啫吓。 唔系啊，佢。佢摆到明就系咩啦？佢哋咩好死咁咯？ 即系你觉得态度唔够诚恳？ 即系机械化， 机械化， 过分机械化咯。 咁你希望佢有咩改善咧？你但系你个改善方法叫佢唔好讲， 咁唔讲系冇问题。即系我相信好多人都唔觉得有问题嘅。即系嗰啲人用录音机嘅，你识咗佢好多啦。 都可以向马会反映一下嘅呢啲个， 马会唔会接受嘅？ 系啊，因为马会都唔会听你讲，所以可以 照。马会做乜听民意啫？ 可以照反映，不过佢系唔会听嘅吓，同泛民一样。 咁泛民应该听多啲。 咩泛民应该听多啲啊？ 泛民你佢起码做下样。 挑那声，你估泛民冇人听我哋个节目咩？头先你系咁喺度爆，系咁讲佢哋，一定有人听啦。泛民就话俾你听，泛民嗰啲好中意听监听我哋节目添，根本一定有。我所知就系有。咁啊，然之后 系啊，你泛民嗰啲人有听啦，转告转达 系啦，转达 本身啦， 系啦。然之后咧， 你系即系可以拉 banner 嘅成功争取啊。 喂，然之后咧，其实一定有听啦。陶君衡都试过闹我啦，喺个节目嗰度。唔听鬼知有我存在咩？好啦，跟住咧，可能未必系佢听咯，可能曹家超听完话俾佢听，或者林小斌，跟住佢就话听到两方面嘅，或者听到多个消息来源，咪就系其实佢坐你隔篱嗰两个咯。咁成日都系咁噶啦，佢个节目，咁佢有听唔出奇噶，成日都系咁噶啦。啊，听完就转告翻俾嗰啲人听系嘛？如果唔系，点会李永达无啦啦头 block 咗我啫？在 Facebook 那里啊，你知不知道李永达啊？我没闹他的。 李永达 判了你就block了你先啊，等你看不到啊。 小人物来的。 不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在闹 高达啊， 一闹过他的高达直通车那个节目，我记得就他在那里勾搭，跟着block勾你了。哎，快点吃饭，没眼屎干净嘛。啊。咁啊，就系听日本身你话有啲人话叫我俾贴士，跑马都跑完啦。今日即系礼拜六， 你寻日唔俾嘅， 我点俾啊，大佬冇节目 喺咪 I G 度俾啊 ？I G 嗰度俾， 冇兴嘅咩？ 我冇喺 I G 俾过贴士啊。我嗰次系顺便讲开一个突发直播，吓、 啊，即系冇俾我走咗一场啊。 咁冇办法啦，佢礼拜六跑，咁我哋即系我睇好下一场就克罗地亚咯，我觉得。 啊，参考一下咯。 好运啦、 啊，他会唔会会唔会系？ 系好运，好运，好运。 系登咗定点咯？唔紧要噶，呢啲系嘛？ 唔紧要。 你又唔系分身买五万蚊落去？ 五万蚊都唔系分身啦、 啊。五万蚊都唔系分身，你买五十蚊啫嘛，哥。 喂，咁冇必要买咁多嘛？啲我唔系中意赌钱。 唔系，因为冇必要买咁少。五十蚊你去翠华食饭都唔够啦，翠华你加六十几蚊啦， 即系冇你同梁国雄咁多钱啊嘛，我 唔系即系我又冇梁国雄咁多钱，但系咧 我又冇你咁多钱， 你就买五十蚊咧就系、是、即系起码要买翠华一餐饭价钱，即系八十蚊。 你知唔知我买五十蚊啊？ 点解买五十蚊啊？ 因为佢最低头住系五十蚊咯。 咁嗰个系因为喺嗰度买，喺网买十蚊添，咁你唔喺个网买， 都我冇 account 啊。 咁你可以申请噶嘛，唔使钱噶。 烦咯、啊，佢要填九啊几样嘢。 唔使填九啊几样嘢，要好简便嘅啫，填名、填身份证、填银行 number 咁啊，搞掂噶咯。 咁咪九啊几样嘢咯。 边度九啊几样嘢啊？ 九啊几样嘢系形容词啊嘛。 咁呢个形容得过分咗，大佬。填几样嘢嘅啫。 好繁复啊嘛，又要等佢。 唔使等，好招呼嘅，有迎新礼物添啊。 咩唔使等啫？咁要填表，咁佢又要交呢样嗰样啊嘛？ 唔使嘅，即时噶。 即系我填完表即刻有啊？ 填完表咧，佢碌一碌 scan 咗。 咁咪即系要等咯、啊？ 咁嗰个唔系等啦，那个正常手续嚟噶嘛？嗰个 你 要等、啊。 手续繁复咯，等佢好耐咯。 有几繁复啫？佢即系几分钟之内搞掂啦，仲快过你排队。 仲繁复啊？ 喂，申请将嗰个申请个制裁卡同埋马会户口所需嘅时间系快过你喺马会排队买一张五十蚊嘅波飞嘅。 即系我唔信啊！ 即系你唔信啫，你即系试下去啊！听朝早， 即系你睇下佢个程序咪知咯，要揾佢填表，即系填晒你啲咩咩身份证型名称。唔知仲有啲咩啦， 身份证得六个字啫嘛，连埋英文七个字， 连埋括弧笔一个字添。 咁使填几耐啊？唔系填要填书法喎、 啊。知佢有啲咩啦？我唔知嗰份表有啲咩。 咪姓名、地址、电话，可填可不填。 地址啊，啱先加啦。 咁一定要噶啦，姓乜名乜住喺边一得呢啲基本噶嘛。 就系中意呢啲咯。 唔系、啊，你要我建议申请 account， 我哋可以买五次啊！你五十蚊嘛，你话要买 mint bed， 你为何你入咗五十蚊落去户口可以买五次、啊？ 即系我一直就系讲紧申请嘅户口烦，你谂过申请嘅户口佢就搞笑。 唔系你话你话点解你头先质疑我话知唔知点解你要排队买五十蚊？咁你话因为五十蚊系 mint bed， 我知呢个 mint bed 嚟噶，即系呢个系喺 counter 买用 cash 买嘅 mint bed。咁如果你有 account 咧？就可以将嗰五十蚊入到 account 度分开五次买啦，即系每注十蚊。 但系申请呢样嘢烦啊嘛，因为我唔系即系唔系又搵咩搵食啊，成个路过咪买咯。 唔系噶，你申请咗嗰个户口系终身又免年费，一劳永逸。系啊，仲可以周时 HKTV 嗰个 app 有个 app 噶，系可以睇免费嗰啲日积啊，有阵时会直播噶，大佬。即系虽然有 delay 啦吓。乜嘢直播赛事有麦超啊？有阵时瑞超 你唔会睇啦，免费嗰啲。 咁即系话俾你听，有好多嘅唔同方面嘅着数，系即系介绍俾你听嘅呢个系。仲有礼物嘅吓、啊，有阵时咧，如果你即系少玩赛马咧，佢话俾你听喺某一日边，即系总之任何一场，你买咗十蚊咧，佢就会送一个双球嘅哈根大师雪糕券。或者 哈根达斯啊， 咪即系哈根大师咯吓， 即系哈根 master， 即系或者咧系送一个马会嘅啫，或者总之系好多礼品咧系会送俾你嘅吓、啊，你可以试下去开户口都得，咁就可以咧五十蚊可以买五次啊， 唔使客气嘅 吓， 唔使客气， 哦唔使客气，系啦系会可咧。嗱 ，iPhone 院就话啦，嗰阵时去申请户口就送咗三张哈根大师同埋星巴克嘅礼券啊， 阿叶希千就话咧，佢话你路过就可以申请埋。阿安龙问你话点解咁坚持唔开马会户口、啊？ 仲未开马会户口？ 阿威英问你话冇 account 点玩走地、啊？ 唔玩走地咯、啊。 哦，乜 Billy 哥话你唔识字，佢会帮佢填埋。 咁我唔想烦啊嘛，因为件事系烦啊嘛。 喂，咩好烦咩？你觉得？ 烦啊！ 唔系你可以唔使自己填都得噶，你知唔知啊？你可以好似大爷咁啊！阿姐，你帮我填我名，姓陈。 咁咪仲烦？ 佢话边个陈啊？以东陈咁，佢帮你填埋，知唔知啊？我只手痛唔识写，咁样都得噶。边个 Chan 啊 ？C H A N Chan。我唔系千咁啊 ，C H I N 千咁啊得噶，你知唔知啊？ 名千咩？填咗？ 唔系啊，喂，你可以咁啊，你顾客至上噶嘛？你话哎，我系手痛唔写字咁都得噶，真系得噶，唔系呃你噶，唔使写字噶。嗱，阿 Red Feel Now 就话嗰阵时佢开户咧就送咗烂鬼蓝牙 mouse， 屌佢啦！ 喂，你嗰阵时仲好啦。我嗰阵时十几年前咧开户啊，吓即系廿五岁啦，依家就冇十几年前啦。我开户乜差都冇啊，嗰阵时冇咁多着数添啊。咁啊 ，Saw Team Liu 就话赌走地啊，好好玩嘅、啊， 赢咪好玩咯、 啊，系咯。阿 Chan Chan Yu 就话世界杯啊玩走地好啲、 啊。 啊 千零千话兴旺炒做首时马会，咁啊绝对系啦，佢赔率又低，玩嘢又少，即系玩牌又少。 喂，唔系你可以澳博噶，澳博都系得噶，上到噶。 咁系犯法咯。 唔系，即系我当然叫你喺境外玩啦。 咁我唔系为咗买重播，我去澳门先啊嘛。 哦，咩咁多要求噶？ 其实我系冇要求呢啲嘢，我系全部都唔想做嘅。你系咁叫我做啫嘛？ 哦， 我系要求就系佢讲句咩好运，唔好咁公式化，即系唔好咁。 唔系咁，喂，咁你又觉得马会嗰、那个你即系平时都唔买嘅，咁马会嗰个低水你都冇乜关系啦。 咁可能高数会买嘛？ 即系如果可能嗰、那个即系佢抽水抽少啲， 你系唔合理咯？你过隔篱爆率高水啲喎，你过去边都高水啲喎，翻大陆系高水啲喎。我系香港赛马会咁乞人。 阿黐 long chain 问你啊，系咪冇电话装 app 啊？ 唉，冇系个咩话，而家都系打电话俾我啫嘛。 咪因为咧马会咧，你睇个大细球啊，知噶大细盘1.85 1.85，即系各抽15嘅， 一爆输咯。 吓，隔篱浮咧就1.9 1.9，即系抽 少少啲， 抽少五个吓。啊 咁系咯， 呢个系 即系你可能系你，即系你住咩啊？敏感度嗰啲，你行到过条桥，咁就得噶咯。 好桥 佢哋即系翻大陆买咯。 翻大陆买咩啊？都违法噶，你唔好乱咁教人、啊。你唔好喺个 大 陆， 大陆犯法嘅咩？ 大陆买咩先？我唔知大陆个足彩、啊，我唔识、啊。 体育插注咯，我见周街嗰度有开铺。 但我唔知佢嗰个赔率系高水定低水，我讲澳博啫。 总之高过马会啦。 哦。系啦，单双都系啦，都系1.85 1.85啦，或者1.78 1.78就1.92，拣噶啦，1.6就2.19，1.65就2.1，1.7就2.02，1.72就两倍。1.75 1.95真系淹门嘅呢啲咁嘅赔率啊！1.5就2.4吓，梗嘅呢啲系， 唉，真系引入第二个体育博彩同马会 竞 争 啊！佢我由赌足自彩到即系到依家都冇变过，嗰个赔率即系我头先讲嗰啲赔率啊！ 嗰啲体育根本就俾人攞嚟赌钱噶啦， 佢咁多年嚟嗰个组合都系咁噶。冇变过嘅，总之1.72就二，1.75就1.95，1.78就1.92，啊，1.8就1.9，1.85 1.85就系咁去噶啦，嗰个赔率。 唔系，即系你睇下英超嗰啲赞助商深厚嗰啲，有几多个系博彩公司嚟嘅？ 吓， 我唔知点解佢唔引入其他。 佢因为佢要垄断啊嘛， 呢咪自纠葛咯。 吓，单双我就从来唔买嘅，依家我净系买咩咧？买羊球盘或者买，如果个羊球盘唔啱玩就买猪客和就咁噶啦，或者买大细吓、啊，半场个大细咧就多数咧睇啱买大就会买，买细就除非嗰个细咧系超过 1.5 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抠嘅啊。就系咁啦， 好多都唔会抠嘅。 咩好多都唔会抠啊？ 我咯， 咁好正常啊！你要买个五倍嗰个守名入球先至买， 守名入球五倍嘅算低啊？ 咁计算低啦，九啊几个 option， 佢真系九啊几个 option 嘅大佬。 佢都正啊！我讲九啊几个，你话我夸大。 喂，呢个冇夸大， 两队加埋后备都廿零卅个啫嘛。 唔系你睇神射手嗰个系真系九啊几个喎。 你讲守名入球嘛？ 守名入球咪廿几个咯，有其他噶嘛？ 加埋冇入球都卅个啫嘛，个九啊几个。 吓，我讲九啊几个神射。 我讲你话我夸张。 唔系，我讲神射手。 系你嘅兜啦。 唔系兜，什么兜啫？系神射手，即系九啊几个啊嘛。 系正。 你 佢应该冇开到九廿几个噶喎， 佢应该好似唔知开到四廿几定咩咧，就即系就其他好似五十 啲都唔会遇过有噶啦。 即系佢开到五十定唔知五十定几多就其他，我记得系。 佢谂得出会做到神射手嘅都有嘅，不过就唔会有九廿几个咯。 佢冇九廿几个，佢因为为咗方便佢行政嗰、那个。即是他处理的赌主，因为他开多啲屌你，他要占嗰啲，要成本噶，系啊，呢啲嘢，咁佢梗系唔开，开始开 四廿七个咯， 四廿七个啫咩？ 系啊。 OK， 咁我又唔知道，我唔会赌呢啲特别嘅彩池嘅。 你等好耐。 呢啲梗系垃圾，等于 你 有 人买。你今日买，你一个月后先知喎。 一个月后先知，你不如 买七。你用见啦。 你不如赌股票好过啦，一个月后先知咁捻慢。即系呢啲太慢，因为赌博通常追求咩咧？即时同埋快啊嘛！你屌你赌场波都已经慢嘅啦，九啊分钟，你唔系赌下一球入球喎、啊，你嗰啲就快喎、 啊，嗰啲都可以冇噶。 你如果买冇入球就等九啊分钟啦，但系你买冠军啊咩小组首名啊嗰啲等咁耐，即系我唔会买嗰啲啊，我性格又系学你话斋百家乐。十几秒一铺系嘛，即系如果冇人嘅情况，你同班长对赌啊吓，屌你咩隔篱整条友喺度甩牌，你又含得捻？你知唔知最惨系咩咧？赌百家乐系话俾你听， 佢甩得甩几分钟有啊？ 嗱，佢甩都唔紧要，嗱你有排头，烟屎撞三边， 你系咪都吹嗰啲啊？ 嗱，你烟屎撞三边咧，你去甩牌咧，我系会即系你反起咧，我又唔会秒你嘅。或者你两只 八点同九点啫嘛， 唔系可以七点噶嘛？屌，佢都吹晒咪七点咯，烟屎撞三边吹晒咪七点啊？ 七点八点， 七八九都会三边咧就系三边咧就系七就系六点七点同埋八点啊嘛，烟屎就一点啊嘛，咁所以咧烟屎撞三边咧就系六就系七点八点同埋九点，咁佢其实要顶嘅，咁佢有排头叫户咧，我觉得可以接受，或者两只四边。吓、啊，两只四边通常我点咧？我就先吹一只，就至少有八点。咁我最好吹一只，唔吹一只咧就即索。咁你如果有呢啲排头，或者咧两只两边吓，咁 啊通常又系先吹一只啦，吹一只就先吹一只就最少八点啦，系咪？咁你有呢啲排头，我觉得咧，你喺树一一样样整色整水咧，咁都冇问题嘅。屌你妈有啲唔系两边撞三边，你就瞓喺马路边啦，就唔该你即刻掟出嚟啦。有啲唔系喎，照甩嘅喎，或者四边两边，你呢啲甩乜卵嘢啫？你明唔明啊？嗱，你如果四边三边，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你甩嚟啦，佢咪得两三点？ 唔系四边三边最高可以八点。 唔系你话咩四边两冇边嗰啲啊？ 四边三边最低几点？考下你啦，嗱，你即刻讲出嚟啦，几多啊？ 四边三边系最多啊？ 最少啊，最多就八点啊，最少几多啊？即系全部吹晒几多？ 知哦，九加咩？九加六啊，五点。 唉，你真系慢咗啦，唔怪得你俾人。 所以话咩抽水呢啲戆鸠咯？ 唔怪你俾人话，真系咁鬼慢嘅真系。 嗱，所以正常系咁嘅计数速度噶嘛。 四边三边咧，如果吹晒咧就好阴功啦，五点啊，即系如果好彩就有得博牌，唔好彩咧就收埋工添吓。啊，问你啦，有边啲情况底下为之叉烧百家乐嘅？ 鬼知咩？ 哎，你又唔知啊？啊，叉烧都唔识嘅真系。嗱，我问你有咩情况？ 点解要食啊？ 吓？ 点解要食 咧？啲赌博基本知识嚟噶嘛？ 咁唔赌博噶嘛？ 系咩？喂，咁你成 我哋要娱乐啊嘛？ 你成同我讨论 嘅喎。 喂，你上次仲向我请益，你唔记得咗？ 成唔识我问下你咩嚟啊？ 喂，你上次仲向我请益喎、啊？唉、哎，真系嗰朝早一早就问我，喂，我专登抄埋资料俾你嗱，所以咧我好原地嘅对于赌博嗰啲博彩嘅不同嘅彩池。依家开咗咧，以前有一只叫龙七，吓唔系郁肯嗰个龙七公嗰个转栏喎，龙七系咩咧？就系赌百家乐，如果咧佢装开七点咧，佢专登圈一格出嚟咧俾你买，就一赔四十，吓依家有一只咧就叫做幸运六，吓好似嗰日 send 咗俾你睇嘅， 我识啫嘛， 系啦，就如果咧。六点赢咧，你摆落去买咗嗰个咧，两只牌六点， 十五定十二， 十二。如果博埋牌三只牌赢系六点赢咧，你买嗰个咧就一赔二十，啊，就系咁嘅。不过嗰啲都系揾笨柒嘅，嗱，嗰啲几时买咧？当你买到相对好大嘅时候，比如话你当你买到庄买到五千蚊啦，啊，咁你可以补翻五百蚊或者补翻二百五落去嗰个幸运六嗰度，因为 以防系咪保险嗰啲啊？ 唔系，因为你以防开庄咧，开庄嘅时候，如果佢系抽大水就抽一半噶嘛，即系有幸运六嗰啲地方咧，就一定系抽大水嘅。澳博场咧就如果系抽百分之五嗰啲，佢唔会整呢啲花神嘅，即系你话唔识计嗰啲啊。 面涌同咩咯？ 系啦， 九十嗰啲咯。 面涌嗰只就即系叫大水台，就六点咧就抽大水抽一半嘅。咁嗰啲时候，如果你买开长庄啊或者咩咧？你就可以，亦都買到開始買到好大咧，一路推落去嘅時候，你就可以買少少侵翻落去嗰個幸運六嗰度，就避免咧抽咗大水嘅時候咧就好撚唔抵啦。咁如果唔係開六點嘅，咁你咪當咗嗰一忽係抽水咯，即係咁解啫嘛。所以我話買五千蚊，你就可以買二百五嗰個幸運六啦，你咪當抽咗水咯。 仲有台數二百五嘅咩？ 有金沙大把啦，唔系啊，买嗰个幸运六唔需要买 min bet， 唔同噶。阿兴皇臣，因为咧，比如话嗰张台 min bet 系八百蚊咁先算啦。买三宝咧，即系买庄闲对子同埋，即系庄对闲对同埋和咧，系唔需要跟嗰个咩噶，系另外一个细啲嘅数嘅系。哇！你买八百蚊先俾你买和啊，梗唔会啦，细啲噶三宝系，幸运六都系细啲噶。是可以买小一点的注码下去的，如果不是没人买的那些特别的什么东 西，不能没人买的啦， 不是很多师奶买的， 是真搞笑、 啊、你有去就知道了，所以就 我就是没去， 问考一下你、啊、你又经常玩即是百家乐、啊、Yahoo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 呢哪里有 即系举例啦，我唔知道玩咩边个网站。咁嗱，好啦，考下你，有边啲情况底下系即杀嘅？ 即杀啊！ 即系唔需要补牌啊！即杀 天牌 啊！吓 天牌啊！ 天牌即系几多点先？ 八九点啊！ 仲有一只数漏咗， 仲有唔知你唔知过几多点啊？定乜鬼嘢噶啦？ 唔系，仲有一只七点对六点都系即杀噶嘛？ 知 喎，要多啲学习啦，系真系，唔系你多 系唔会学习， 咩唔会学习？因为成日向我请益，你都系讲呢啲啫嘛，所以依家讲埋俾你听，唉，趁有时间啦，系嘛，啊，都系呢啲好紧要噶， 我基本上就唔会去澳门赌钱嘅。 唔系你嗰个牌规，你唔系好熟啊？我发现你 正常人都唔熟噶啦，系嘛？ 咁你但系你成日都向我请益啊嘛，嗱我想问你啦，嗱悭四点嘅时候要咩情况之下要补牌啦？ 悭四点 吓， 要我装六点，六点定七点好啫嘛？ 唔系嗱，如果装开三点 閒係零至五點嘅情況底下咧，如果閒博到只八咧，就裝咧就唔使博啦。 你有冇對住維基喺度讀噶？ 唔使對住維基啦，啲牌規大佬嗰只八咧就叫肥婆八嗱，啲維基都唔會有嘅。我唔使做維基掌故王嘅興行茶。如果裝開三點，你個閒係五點博到只肥婆八，咁啊打和咯啊！如果装系三点，你屌你你个闲系孖公嘅时候，你博只八咪即索咯啊！ 有乜？ 呢只就叫肥婆八啊！咁如果装四点嘅时候又点样啊？ 哇！有乜？ 唉，你又唔知啊！你成日向我请益都系讲呢啲嘅啫嘛，啲牌规吓， 我争好远， 咩争好远？ 你要补牌，佢自己补俾你噶啦。 哎，唔系喎，嗱，好多时候唔系好多时候你咧，你就要一眼观察，因为有啲可观黑眼瞓咧，话咩咧乱补嘅喎，系啊， 投诉咯， 屌你投诉就好耐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又要睇带又要成，咁你唔可以即系自己唔知噶嘛，嗰、那个牌规系好紧要噶。嗱、啊、呢、這个嗱呢、啊這个陈伯就好嘢啦，佢话如果悭四点一八九十就即定输赢啱啦，呢、這个就所以咧千祈个情况底下咧最好最好啊，如果悭啊最好啊吓，即系我倾向啊吓，通常都系个牌头咧要即系大，如果大家双方都要博牌嘅情况底下吓、啊，最好系悭咧就大过庄啊，因为咧如果悭。尤其是四点五点，即如果装四点悭五点或者装五点悭四点呢啲最捻骤忌，因为通常一博功咧就即输啊，或者即赢啊，呢啲系，所以个牌头一定好紧要啊，即个牌头唔好蚀俾佢先，你之后再补牌缩水一回事。个装开四点，你悭五点，你梗系要食住佢先啦，最好就博只功啊即索啦，系咪啊？博三边。咁就唯有顶捻尽啦，系咪先啊？即都唔使顶捻尽噶啦，都死咗噶啦，其实系，所以就可以掟牌啦。 系咪都掟噶啦？输咗就 吓、啊，或者食牌都得。 食牌阿叻咩？ 唔系食牌嗰个唔阿叻嚟噶，咪啊？食牌嗰个系 周星 周星驰吓。 阿叻啊，食台食麦。 系啦。 阿叻叫咪跪翻屋企嘛，开个盘。 佢赢咗啦，佢话个收市。 喂，佢咁都输你廿招啊，真系咁嘅盘。 系啊，最唔抵咧玩个叫娱乐场大战，即系叫一人前一只斗大，因为嗰个咧好捻麻烦嘅。佢一人前一只斗大咧，如果你同佢相同点数咧，你一系咧就加注，一系就冇得玩嘅。 哦，即系局。 即系局家咯，系啊，即系等于以前老可长都系噶，和咗你好似一定要继续再买落去噶，唔可以缩翻噶，依家可以缩翻噶嘛。即系嗰阵时我唔知啊，嗰啲又系太过年代久远咧、嗯，就可能要问下陈伯先有呢啲经验啦，我就真系冇啦。 即规矩可以缩，但系个啲楼秒你啊？ 咁我唔知喎，嗰阵时因为好薄咯啲场咧，不嬲都系咧，你赢开第三铺就开始抽水，当然你可以喝鸠住佢，不过佢会屌鸠你咯，即等你冇捻人。 水都唔俾抽。 唔系啊，佢嗰个抽水系佢自己抽茶钱啊。 即系你除咗5%嗰个，你仲要俾佢另一嚿水 啦。系啦，佢要抽茶钱，以前系咁嘅，依家引入咗其他鬼佬公司。 咁系咪应该参即系马会参考呢个 case 先咁样贱？ 咩咁贱啊？ 即系以前都澳博啊嘛，咁佢抽你都焗到焗俾噶。 唔系嗰个你可以唔俾噶，你可以屌佢噶嘛。 咁你马会系咪应该引入即系香港嗰啲博取入竞争咧？ 哦，即系 咁以前就系冇竞争啊嘛。 哦。喂，阿陈伯好多呢啲经验喎、啊，嗱佢教你喎、啊，庄四就悭嚟一四八九啊，即定输赢喎、啊。唔系公都系噶。 二三咩？又唔系嘅， 咩叫二三啊？ 咩装四？咩一四八九嘛？ 唔系如果大家咧都系屌都系咁高咁大咧，零一二三点咧，即系除咗我讲肥婆八嗰个例子之外咧，其实大家都要博牌嘅吓。 即大家再搏多次嘅。咁如果裝三點嘅情況底下咧，閒搏到八咧就裝唔使搏。如果閒搏到其他牌咧，裝都要繼續搏嘅。嗱，我問你啦，裝六點喺咩情況底下？ 唔識噶啦。 唉，唔係問你啊，問下益友啊。裝六點喺咩情況嘅底下仲要搏牌先啊？ 裝六點知喎， 因為裝六點通常就唔使搏牌噶啦。但好多人唔知嘅喎，呢個好多大陸佬唔知嘅喎。裝六點咧，就係當閒搏嗰第三隻牌，而嗰隻牌係六或者七嘅時候咧，裝就仲要搏啦。你明唔明啊？ 明。 唔係三隻牌加埋六點七點喎，而係裝就六點啦，兩隻牌加埋六點啦，閒。就你唔好理佢几多点啦，零至五点先需要博牌嘅啫 ，OK？ 咁但系当佢博第三只牌，而嗰只牌系六点或七点嘅时候咧，咁啊庄又要博嗰只，咁啊真系好湿滞噶啦！一六点再博，即系好大机会缩水咯。啊，你明唔明啊？ 算啦，我都系唔会明啦。 唉， 即系对一啲冇兴趣嘅嘢，我系唔会知噶嘛，亦都唔会想知道。 但系你成日请益喎、 啊，八卦啊嘛，有啲嘢。 唉，真系啊，请益啊，向你。咁你向我请益冇所谓，你唔好向嗰啲无厘头请益啊，教错你啊嗰啲。 咩叫无厘头啊？ 即系唔好向汉奸啊嗰啲啊，大佬。 你咪汉奸。 我向你汉奸啊，请益啦！ 汉奸定汉奸啊， 都两样都唔好啦。好啊，喂，呢、這个节目时间到啦，佢哋开波啦，咁你又开波噶啦，你又克罗地亚嗰度。 我有咩开波啫？唉，你买咗啦？ 买咗啦！你今晚开 你支持你啊，你啊 咩啊？你去 支持你啊，你啊？ 你咪支持咯， 着翻个绿色衫啫。 哦，你咪着咯，你仲好笠埋顶帽添，屌！以示支持啊，唉！ 即系有帽戴嘅咩？ 有噶嘛？你即系买咪有咯，克莱诶尼日利亚帽。 咁咩帽啫？ 好啊，喂，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